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Hello， 喂，江山不打。 大家好，我系新李。 系啊，今个礼拜咁啊，有冇科幻片咧？咪有啲怪啲戏吓，阿哥拜两位阿马仔休息吓，系啦，系同埋大家即系补翻啊呢个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复活节快乐，大家 唔系啦。咁啊，有啲复活节当然就有好多戏嘅，即系有啦，有戏啦，定 OK。咁啊，有套就比较，佢就真系当系。就節上嘅啦，即係北美啊，咩都係噶嘛。咁啊，其實幾犀利嘅北美嗰個票房而家，就係呢個《狂野時速八》啊。 冇錯，喂，香港同國內都爆曬啊！國內一日四億啊，得唔得破天荒？ 犀利啊！哇，黐線真係。嗱，我又覺得今集咧就都拍得非常精彩啊咁樣。不過當然故事就冇乜古仔嘅，其實都係屬於咁係。 唔通嗰啲古仔爽片啦、啊、嚇、啊，爽片睇法嚇、啊、就無限好激嘅。 爭面啊，嗰樣嘢 OK OK 喎，係啦，即係大家唔好諗上次 Triple X 咁喎，爭好遠。即係奇怪就係大家都係。都是同公司的，這套呢就超等本了，今次。咁亦都找很多人，即是竟然有些是復活式咁樣出現的，有些人。 冇錯。炒雜咁。 即是有些人不是應該死了的咩？我們好像一路看之前。即包括光頭 Jason 的所謂細佬啦，他說報仇的嘛，上一集明明講的。那我細佬是誰？我細佬就是這個。 第六集第五集那個。 是啦，那個所謂壞人，即是在那個 第六集 那邊跟他們鬥產上機那個。咁、那個演員就係啱啱大家睇完呢個《Beauty and the Beast》入邊嘅 Gaston 啦，即 係 Sally 係佢， 係啦嗰個亦都係 Dracula 啦，咁呢度都有出翻喎，最尾即係叫，我覺得係客串啦，因為佢出好少嘅啫，係啦咁樣，咁亦都好多人喎，咁有個女魔頭係邊個做咧？ 哇，嗰、那個勁喎，嗰、那個 Mad Max 嗰個係嘛？叫做 Mad Max 啦，同埋呢個普羅米修斯啦，那個靚女 係啊，普羅係啊，普羅米修斯係，我最記得呢兩個，翻後屘查翻先知佢 Monster 咁勁咯。系啊，我都唔，我甩咗个 monster。 香港叫佢做乜嘢嘅咧？ 香港冇相噶，我如果 check 有。 唔系个女啊，叫做查理斯巴朗啊，好似可以译做系嘛？ 系一轮英文我都唔明。 靓女嚟啊，咁呢度就做嗰个女魔头，咁但系又 OK 喎，又做得 OK， 入皮入甲入晒骨又索喎，即系虽然佢年纪唔细啊，但系佢就真系有啲味道喎。 我惊咧，佢会唔会搞到咧《赌城风云》入边刘嘉玲咁啊？嗱，其实佢嘅角色系咁噶。 系啊，其实咁样 ，Exactly 啊，个结局又系飞机。 系啊 ，Exactly 啊，但系话咦，唔系喎，人哋呢个就做得好到位啊，系啊。 咁梗系，即系你讲呢啲就一定系啱。 嗱，一阵讲啦，第一位啊，系第一位系嘛？数下我而家数下榜先啊，好嘛？第一位， 好，咁 狂野时速八啦，系嘛？ 系第一位，狂野时速八 啊，正常啦。 但佢長數呢，其實美女與野獸嘅叫成績表都而家都差不多落啦，咁但係佢而家已經過五千萬嘅，即係美女與野獸，我估如果依個數呢，今年可能美女與野獸票房入頭三嘅，咁但係嗰時呢，你記唔記得700幾場㗎嘛，喂，狂野時速都唔夠喎，而家565啫喎， 其實都好犀利㗎啦， 係嘅，但係就真係佢係俾 Boss BB 搶咗， 因為冇錯啦，有另一套呢，因為其實呢， 係啦， 節檔期必定會做嘅就係呢啲咁樣嘅family 片啦，即係意思係卡通片，咁你大細路睇咧，你就拖男帶女咧，咁啊四五個人就坐底走唔甩，呢啲咧其實好搶票房，咁啊必定一定會撥俾呢一啲戲上嘅，咁都有300多接近400場嘅 Boss BB， 咁當然一定係排第二啦，其實都係叮噹碼頭嘅兩套。 整到码头啊！你见佢拉到变咗两个都28,000。 如果你以上映个票，即系嗰个场次，佢系少过嚟计咧，其实佢咪真系仲劲咯。 系啊， 去咯。咁 Boss BB 咁多，当然系有配音啦。咁啊，有 Bob 配嗰个 BB 嘅，即系最 系 啊咁样。嗱、啊，咁呢套啊，新年都有睇，系啦、啊。咁一阵，你哋讲我呢套我冇睇，我睇同嘅少嘅，一阵都讲啊，都会讲下嘅。咁佢又唔係好現實嘅，因為嗰啲 BB 都係唔知點知點樣整出嚟嘅，唔係生出嚟嘅，好古怪。 係， 即係佢真係等於之前啱有一套咪有啲唐娥咧係擔 住。係啱嗰個叫咩順天翁㗎嘛，嗰、那個叫咩？ 嗰啲就 但嗰套唔差嗰套， 嗰啲就不嬲都係一啲嘅傳說嚟㗎啦，即係鬼佬嘅傳說嚟嘅。咁但係呢一個 Boss BB 咧就唔係啦，佢就自己組咗一個新嘅內友，即係原來 BB 係整出嚟嘅。系啦，咁同埋原來 B B 咧有智慧嘅，咁佢反而佢要 keep 住咩飲奶啊？ 係啊，嗰啲配方奶，係啊，飲個配方奶， 係先可以真係 keep 住佢係 B B 狀態咁樣，係啊，咁樣。係一陣先講啦，嗰、那個好嘅。 係正 啊， 正啊。 咁數埋第啲先，第三位都係新嘅喎，其實，不過呢我哋未睇。 係第三位藍精靈啊，迷失的村莊。 冇錯，呢、這個係 CG 嚟喎 ，CG 卡通嚟啊，同以往即係 CG 加真人又唔同，不過佢係 reboot 嘅，即係由即係卡通嚟，卡通電影啊，重新講起，即係成個藍精靈嘅世界觀、 哦、 又 reboot 一次嘅，係啦、 哦，即 係有心理準備。 講 係冇錯，係啦。 哦，即係又唔係外傳嚟嘅？ 唔係外傳，亦、哦、都叫第一集有，頭到尾講起啊，點樣我哋藍精靈係點咧？咁嗰啲 呢度睇咗， 係啦。 哦，你有睇到呢度？ 冇未啊，未睇我，我真係即係揦個車揦啲咯，係喎。因為我睇咗 Boss B B 啊，冇睇啲套。 咁呢度咧都有配音嘅，我睇過 poster 就咁啊，但係我唔知道。 有，係啊， 冇錯，係啦，咁啊。好，咁繼續數。 係第四位，一念無名。哦，仲喺度嘅正仔啊，呢度。 係。 咁呢套就已經穿1000萬啦，即係吓、啊、即係好恭喜晒王俊同一年無名啦。 喔、哦、呢套以即係以一套即係正。 以過1000萬啦，係啦，佢係以一套叫非商業、嗯、即係因為睇咗嘢知佢唔商業啦，佢非商業港產片嚟㗎，佢入硬今年票房三大㗎啦，因為港產片過1000萬其實入硬㗎啦。 係、 哦、啦，即係以往啊。 咁但係上次點五部如何嘅呢個 片？爭啲都唔差㗎，都700-800最後。哦、不過點五部就一開頭個頭冇一啲毛病，咁即係而家講緊一個兩個禮拜度啫嘛。點部其實一開頭都差嘅，不過後屘口碑再度咁啊，不停有啲 關嗰、那個嗰、那個又話佢唔出糧俾人啊，呢啲咁樣嘅攻擊有關係咧。 我又反而調翻轉，有嗰啲反而炒得仲好，即係當宣傳喎。 咁、哦、樣我明白，我冇唔係好知， 咁蘇花都好評嘅，即係一點部蘇花，即係兩套其實都、嗯、即係叫好又叫座啦，因為點部後屘都。拖下都800-700嘅，系咁差啦。 都系翻一套正式系港产片，同埋有啲反映香港嘅一啲问题嘅。 系哦，有黑咯，系、嗯、 咯。好，第五位。 第五位，美女与野兽。 系啦， 仲喺度。 呢 套咧已经过5000萬啦，不过最 update 票房我都未更新。咁係啦，咁我應該點都入今年即係電影十大票房㗎啦，即係2017啦講緊係。 哇！我恐防啊，有人睇咗幾次唔止啊，真 係。應該有。 係啊，唔出奇。 即係會有啊，啲家庭客嗰啲啦，小朋友嗰啲。 我覺得女仔嗰啲係咪會好中意？ 冇錯，係啊，我覺得係女仔會比較多。 好啦，第六都係犀利啊！ 第六星之翼。 係啦，哇！場次好少嘅啫，但係都係有呢個位置。 唔差、啊，我估星之翼票房都唔差、啊，系啊，系啊，冇错， 好好啊，好算系啊，第七， 第七29+1， 系啦、啊，哇，呢、這个成得九场添嘅咋，系啊， 系啊，优先嚟嘅呢个，不过佢又真好勤力，佢场场都 block 入都有人跳，系啊系啊，勤力嘢嘅，咁啊又系嗰套咯，即系舞台剧改编电影嗰套，系啊， 佢未正式做嘅，其实而家都 未，佢其实5月11先做，不过佢个策略咧，佢对自己套嘢都几有信心。咁佢逢禮拜六日都有優先場，咁都 keep 咗成個月㗎喇，即係四月頭已經有，咁係有口碑嘅，係啦係啦，冇錯。 好啦，第八位，喂，動畫嚟㗎都好似係 咪？第八位 ，幻影籃球王， 即係 黑子籃球。 哦，即係黑子 ，OK。哇，呢、這個又幾長，但係咩咧？係優先定係正常？ 但係唔 係 喎，我撳落去正常。 正常㗎啦， 係喎，正常㗎啦。但係佢係電影版定點啊？即係劇場版定係 OVA？ 劇場版應該係， 我都唔知，甩咗㗎咋幻影籃球。 明白， 我唔知啊，呢、這個俾呢、這個俾人唔識， 唔係呢個就好多都係啲女睇嘅，我 反而 係 哦，點解咧？因為美型嘅啲人， 嗯 ，sell 靚仔咁啦，係嘛？ 知道好多啲樣惡嘅大佬。 佢呢集唔係啲主角嚟嘅應該。唔係佢後邊嗰兩個至少唔係啦，前面嗰 啲。係啊，後邊嗰兩個咪啩，嗰個大叔嚟喎，大佬黑掹掹咁。 我啲樣咁樣嘅，啲女仔中意睇啲咁嘅樣咯。 係咯， 唔知喎。 但係平時啲樣冇。 哇，平時靚。 但係黑子籃球唔係都係咩嘅咩？我聽人講黑子籃球都係誇張嘛，即係好似網球王子咁噶嘛。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咯，又話咩？又係射波射到個咩全方位投籃啊！即係咩？總之喺個場區入邊任何一個位都射得入噶嘛。 即係佢直情係超能力係嘛？即 係 唔 係？係啊，佢冇認自己超能力嘅，但係個表現係超能力。係、 哦。好、okay, okay. 打外星人啊嘛！ 冇 未打。OK, okay. 好啦，第九位咧，咪八來嚟喎，可以講得上會唔會咧？ 系啊，第九位工学机动队。 工学机动队，哇！点？ 我哋跌眼镜啊！票房咧，其实而家去掹车边，可能紧颈3000咯，2000+嘅啫。 咪但系第一个礼拜 O K 喎，点解真系冇后劲咯？点解就系奇怪？ 我怀疑真系口碑问题咯。咁事实又系唔系一面倒激赞嘅？其实呢套、 哦、 肯定唔及讲嘢时速咁。 激赞个都话个古仔唔好理个古仔，入去睇嗰啲景啊啲嘢。咁但系我都觉得值得睇啊！点解会完全冇？ 即係咪真係已經消耗曬所有有興趣嘅人？ 係啦，我懷疑。同埋個 brand 咧又真係唔係想象中咁入屋嘅。即係你嗱呢啲戲又即係另類啲咯，即係你好多係咪你又唔睇開動漫都唔知冇咩功夫叫唔對啊，有未來世界好似黑掹掹喺度打咁樣，跟住即係會有呢種感覺。 喂，但 係 你都有啊，加你做 Hanson 喎，會有班鹹濕鹹濕佬咁都入去啊，點解會冇啊？ 但始終個包裝又唔似話阿 Marvel 合家歡娛樂，啲人又驚會唔會喂好得㗎，或者嗰啲你會唔會悶㗎咁樣？即係我估到係始終係個 brand 嘅問題，我又覺得。咁當然你話佢唔係差嘅，佢都二三千萬啦，但係冇想象中咁好多，以佢大型化學嚟㗎。係 啊，冇錯，即係我見佢啲後勁算弱喎。 係啦，加上而家一嘢冚埋嚟，阿狂嘢冚埋嚟，佢直頭就收皮啦，係咪先？ 咪最近佢買單嘅。狂嘢唔奇輸俾前面一大扎咁條動畫啊嘛。 佢咪輸俾美女與野獸咯，係啊。 輸俾動畫啊，今個禮拜大佬。 係啊。 即係呢個有啲我有啲出奇啦，係啦係啦。好，第十，咁都係動畫嚟嘅。 係。第十刀劍神域劇場版序列爭戰 是啦，咁好少場次嘅啫，但係都保持喺十位啊。 呢、這個又係差唔多，又係過五百萬啦。呢套佢以咁少場數做嘅啫，真係發達喎。因為咧，傳聞話好似即係一萬蚊美金買翻嚟嘅啫。 嚇！ 即係買片啦，係啊，即係 minimum 即係咩 guarantee 啊？咁佢再拆帳啊？ 一萬蚊買翻嚟？ 一萬蚊美金，唔係其實你唔好以為貴喎，好多戲其實都係咁嘅。係 咩？ 系啊，你唔系嗰六大啦，即系美國你话六大，好多叫外國另類啦，或者呢啲叫動畫啦，其實系咁上下啫。即系十萬蚊啦，你当一萬蚊美金咪七點八萬，即系系啊，八萬九萬買到手，買到手機。 我哋都可以隨時發行嘅，大佬做咁樣。 但系你冇 guarantee 就冇遠線你嚟嘅，即系你私人公司買一套戲冇人上你嘅，咁一定要 guarantee 嘅，即系可能你一年你有幾多套，十二套咁樣佢先排你嘅。咁但係你預呢啲諗下啦，細細套可能你當十萬啦，連埋 keep 咁未計宣發費嘅，咁宣發你幾多少你呢啲 count 啲都係圍內傳㗎嘛。 好多都 咁你可能做下啲電影 poster， 咁你講緊使可能五萬萬啦當演跨啦，即係十萬蚊買返嚟使四十萬宣發費，咁你而家五百幾萬喎，咁你通常攞兩，你當遠線攞一半啦，香港六成啦六成啦，咁你都有二百幾萬，咁你就咁袋都袋一百萬走㗎，唔差㗎。所以好多呢啲叫小型化學，其實香港好多公司做嘅，即係獨具慧眼咁啄下啄下咧揾到食嘅，其實係啊，尤其是小眾戲咯，係啊，即係譬如《星之營》啊呢啲，係啊，好係好收嘅，其實調翻轉，因為大片就唔到你做啊嘛，即係《攻殼機動隊》嗰啲全部傾好曬嘅，你一定係大公司 confirm 永遠去做啊嘛，去判咗出去，咁你唔會有小型化學嘅咁樣咯。 唔係，即係發行要有發行渠道同發行力就得，即係唔係有套片就得嘅。 是啊，咪咯，你冇戲院牌，你買冇用噶。 啊，報埋多一套先。嗱，第十一位都仲有呢個謝謝你在世界角落中走咯，喎，即係。 係啊，呢套都唔差，係啊。 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呢一刻嘅排位咧，一陣晏啲會喐嘅，而家呢個禮拜日照啫。咁啊，即係都報埋啦。其實叮噹碼頭啦，即係幾套動畫，即係其實呢一排咧，算排得高啊。因為以往嘅動畫咧，好多時排都好低嘅，即係淨 冇係啊， 外嘅，咁算係咁嘅。但反而咧，呢度再十二先，即係竟然都有呢個馬田史高西斯喎，又 係啊，沉默仲喺度。喂，其實有口碑㗎，沉默啊，你知 係先係 啦，即係同埋佢其實我嗰次去咧係有啲學，即係叫做撚到咩 multimedia 啊 ，Ivy 嗰啲學生咧就當教材就帶人入戲院睇，係啊係啊，即係當教材嘅。其實佢都係嘅，因為好少人夠膽寫到咁細膩嘅。你問我， 唔係咁你 即係係咯，都完全唔理市場。 拍戲同你入場課分啊兩樣嘢嚟 嘅。係啊， 你拍戲去睇狂野時速，唉咁買咁佢都好精彩。 唔係咁你睇特技咪睇狂野時速咯，係啊。 但你真係想學拍戲就梗係唔係睇狂野時速啦， 係啦。 係啊，寫 又 唔使。 不過你話我覺得狂野都好值得講嘅，即係佢以佢咁個 brand， 係啊係啊，即係都有嘢學嘅。你問我，你問我有嘢學嘅。係啦係啊係啦係啊，即係老殘片都要睇嘅，係啦咁樣。 唔係，即係其實佢係。動作片咁啊，唔要求即係個劇情啫，佢即係咁嘅， 冇錯， 唔係垃圾嚟啊！一陣絕對唔係垃圾，一陣講。嗱，有套新嘅叫《指甲刀人魔》啊，咁啊 呢套我睇咗啊，嗱優先嘅啫，但係個 brand 咧， 排咗二十，冇報啊啲，係 啊，係啊，係啊，即係二十啊，喺二十啊，係嘛，係咪二十？係喎，係。咁呢套呢其實就我其實好多女仔鍾意嘅。嗱因為呢其實呢個 brand 呢指甲刀人魔呢好多人都即係之前吹過，其實你熟排好長呢其實佢係調返轉喺破事儀入面。咁嗱好耐之前排好長咪有個破事儀。 咁其實嗰陣時佢最早嘅來自一本小說啦。咁嗰本小說其實啲短篇故事嘅最嘛，其實一早普世而出名就入到人魔嘅。不過因為個故仔其實都幾荒謬嘅，咁所以變咗佢最早拍嘅普世而主要集中係啲可能都比較有少少情色嘢，即係兩性關係啊，又會有啲即係好多都市嘅愛情啊，或者嗰啲即係講上床啊咁樣之類，咁呢個就即係拍波士兒個定位，咁所以呢個咧比較抽離啲或者叫科幻啲嘅故事咧，就掹出嚟嘅。咁但係呢個 brand 咧喺我哋嗰輩，咁因為我都四啊，即係總之八十前啦，或者八十啱啱八十頭嗰啲人就一定識嘅。咁啊，亦都嗰陣時標榜成日就話叫彭浩翔快啲拍呢、這個，因為呢個覺得好鬼過癮，回味好重嘅一個故仔。咁啊，而家出咗嚟啊，不過呢一個其實唔係彭浩翔拍嘅，我睇翻大家，呢、這個其實彭浩翔監製，佢授權俾一位我嘅名，我其實未衰嘅未 check， 佢應該台灣導演，係啦係啦，咁啊拍咗呢套，咁其實彭浩翔自己拍過《指甲刀人魔》嘅短篇故事嘅，得唔得？就揾周迅做嘅，得唔得？好睇嘅，係啦，係短篇故事，唔知半個鐘嘅啫，係啦，咁啊。网大系啦，你上国内系啦，但系佢上咗啦已经都，我估不过你揾下网上面应该有。 喂，嗰套想睇喎，反而 好睇，周迅过瘾。咁呢套即刻讲，我睇咗。 我等会讲啊，等会讲，而家唔使讲咁多住睇。嗱，另外仲有一套嘅呢个北韩骑劫梦工厂，我哋成日提住，但系就未人睇到，系咪？ 但冇啊，我都我其實我瞄住喺邊度上我都唔知道。 都係北韓電影中心啦，好似 係。係咩？佢少到咁，但係冇啊！我見北韓都會，不過可能佢啲另類場地咯。我夜晚 check 我 check 唔到。 佢已經係爆咗啦，其實開波已經。 係、哎、係啊，好似新年想買飛嘅冇位嘅，好似。 係啊係啊。 哦，即係已經賣爆。 係咪爆到會點先啊？嘛，有冇搞錯？ 係啊係 啊。啱啊嘛。 正式就今日今晚啦，七點九啊，係一場。 即係係啊。即係呢個都算係一個話題嚟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 documentary 啦，咁就講返當年即係喂北韓即係騎劫咗一位導演係咪係咪即係呢個日本 嘅。Yago 啊。係咪冇錯。 係啦，去拍戲㗎嘛係咪 哦，明白。 係啦，仲拍咗個係咪呢係咪講嗰樣嘢嘅呢 係。 定係佢講第啲嘢嘅呢 佢都係應該係講佢點樣俾人笠咗之後就改嗰邊。 一日兩場㗎喎，全紅咁滯喎。 係呀係呀。 啊咁拍咗一套叫咩叫 Yidian 係咪 啊係咩咪啩講笑呀。 係咪 咪真係。係呀咪就話係囉即係著名導演夾個南韓導演叫申尚旭。同埋演員喎、哦，即係夾埋個女主角嘅喎、哦，虛擬機啊，夾咗翻去就真係拍戲，喺北即係南韓夾咗去北韓啊，簡單嚟計。咁跟住屈八年喎，原來拍咗頂到肺啊，衰人即係都 要。如果係咁講，我講緊嗰個特攝片嗰個日本佬嚟喎，好似係。 我唔知喎、啊，南韓導演啊，新雙玉同埋吹銀機，如果我睇電影資料啊，咁啊八年酬金，咁就真係拍咗出嚟，最後呢。佢都冇講係咪救咗佢喎，應該我估應該救咗啩。 哦，即係呢件唔係嗰個拍怪獸片嗰個事。 咪但係我見到佢條片嗰度都係有隻怪獸喎。 係咪 係咪同一件事唔知嘅啫。但係原來佢喺邊度夾㗎？喺香港俾人夾㗎。 淺水灣囉、 啊。係啊，咁係喎，呢度喎，1978年啦，大講緊七八年喺香港俾人夾咗。 其實係嗰件事嚟嘅，係咪？ 应该系呢件事啦， 夹一个导演咋，唔好吓我大佬，佢得闲就夹一个，大佬大家惊，大佬咁。 头尾夹咗好多人嚟到， 系嘛？就系佢都系吓我大佬。 系啦系啦，应该呢个同 一 件 事。可能或者咁啊，当然佢唔止拍咗一套戏啦，当然夹咗啦。咁可能其中一套就喺度怪兽片咯，系咪啊？ 明白。 但唔系日本嘅咩？嗰个唔系日本导演嚟嘅咩？好似 韩国南韩导演。 南韩噶。 是呢度寫咁上囉最著名喎就寫明。咁佢真事㗎嘛真人真事佢應該個名字都真嘅。申尚玉即係尚係尚丞相嗰相。 喎係咁啊咁我唔知 道。係呀冇錯。 係佢之後再搵返因為未睇到啊呢度。 係呀係呀。 叫 Mantry, 之後再搵返知道啫。 明白。 好咁仲有冇啲係申尚但已經落咗去嘅。 好囉後面嗰啲其他啲另類嘢 喎。好啦咁以上啊香港嘅观众以佢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可能你有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哋讲戏㗎喇咁如果唔鍾意穿橋唔鍾意听古仔嘅朋友熄机。 好啦，咁咪讲咩？系咪直讲狂野时速先啦？我哋都 先讲狂野先啦。 系啊， 咁啊吓，咁啊大家知啊，好爽嘅，咁啊。我嗱，我相信好多人都睇過啦。咁啊，即係我會講啲即係另一啲角度。咁我咧就特登就去咗呢、這個，因為咧你都知啦，太古即係香港島曾經三月都有段時間就太古 UA 同埋呢個 MCL 即係周立嘅康怡啊，好似叫康係康點啊 ，MCL 康怡兩間戲院同一時間執，即係叫冇執咗叫內部裝修。咁、 哦、 啊，成個二三月嗰區成個港島區咁借得銅鑼灣嘅，因為 L 啦，即係筲箕灣啦，咁啊冇戲院嘅，咁好慘啊！咁佢等啦，港島區咩未知嗰邊啊高消費群嚟噶嘛住得太古嚇，咁啊富貴人啦，終於開啦！咁一開咧，仲要港及復活節咧兩間都開曬 ，OK？ 咁咧 UA 太古啊變咗做叫 movie 影院。調翻轉佢即係你當係以想走呢個影藝路線啦，就即係叫另類戲嘅 ，OK 得唔得？咁啊嗰個我都未睇，咁啊但係確實咧，我好快地叫做同觀眾都介紹下啦。咁佢而家已經有戲上緊嘅啦，即係而家開咗啦。咁啊有啲比較奇形怪狀啲戲，咁啊係啦，即係啲另類藝術嘢嚟嘅 ，OK 得唔得？咁啊咩四個小孩即夢想啊咁嗰啲咯，即係咩特別啲嘅咁樣嚇 ，keep 瓜。咁啊咁啊我啊調翻轉啊過去隔離啊嗰個叫 MCA。卢康怡咧，咁佢啊装修嘅啫，冇转到个经营品牌嘅，即系都系一样 M C 卢康怡。咁但系装修完咧，咁因为依家戏院都系以前嚟计算港岛区平嘅，咁你知港岛区铜锣湾睇系几大镬噶啦，咁啊系得总统嘅啫，跟住总统你得两个院啫嘛，唔啱睇咁啊，港岛区平就一系就要走翻入去香港仔，即系嗰个叫做数码港，如果唔系就系过翻嚟康怡啦。 少啲啦， 系啊，冇选择，系啊，因为你即系，哇，得你$100张飞喎，你 UA 即系 UA Times Square 咁样，咁你95啦，或者即系 2D 咁样，咁你冇，咁所以我都熟嘅康怡，因为我啊就过去咁，又冇密搭翻车东隧，再大老山翻，我都有住沙田。 佢其实香港岛我啲朋友，即其实都系多，即都会几经常入太古城噶，即 冇系，因为太古当年太古城 UA 太古加康怡咧，接近除咗影百老汇电影中心嗰啲另类戏啦，即正路所有戏有齐啦。 唔系， 即嗰阵时， 因为 MCL 院线咧，佢有做卡通，有做啲 系啦，你加埋 MCL 同埋 MCL 嗰时做卡通之余，佢会有啲台湾戏嘛，有啲国语片噶嘛，另类少少，即叫做合家欢嘅。系啊，但系出边 UA 百老汇唔上嗰啲啊 ，MCL 会上噶嘛。咁所以论埋隔篱，如果系太古 UA 咧，照又上中下三路齐晒，咁啊。嗰邊聚到腳，亦都票房唔差嘅呢兩間。 咪仲要嗰度有嘢食咧？咁你 係啦，同埋你超嗱地鐵站出又得，佢嗰度有小巴嘅，即係其實好多小巴會扮翻落去後邊，譬如柴灣啊，或者你小巴你落翻去南區。 係一個總會啦。 係啊，咁啊係個交通樞紐，係爽嘅。咁但係冇咗之後咧，而家變轉咗型啦。咁啊變咗話先嗰邊啊變咗做影藝啦，即係好似叫做 好似影藝 咁另類戲。咁呢邊咧就。豪裝嘅啫，咁但你問我豪裝完一去到係咪好 amazing， 即完全唔同曬咧，咁又唔係喎。咁首先第一佢大部分嘅佈局係冇變嘅，即包括個 canteen， 唔係 canteen， 即係嗰啲賣爆谷位啊、賣飛位啊、嗰、那個門口啊、嗰、那個斜台入到去 個細 間啊，都係咁細。 即其實真係吉之島嗰度。 系啦，吉之島樓上嘅啫，其實以前咪就係 MCL 康怡咯，不過而家都其實都係佢個 brand， 佢個 brand 都冇話變咗做 The Grand 咁樣，唔係噶，咁啊即係 MCL 康怡咯，咁但係就確實嗰啲座位嗰啲咧，我啊覺得拆過曬嘅，即係以前可能啦，一間細院入邊假設有10行，咁可能係逼嘅，佢而家就打爆曬，換過曬啲凳啊，變咗8行，啲位又闊少少，咁啊確實係有，咁啊條路係舒服嘅。即係肯定唔使話好似咩旺角百老匯啊嗰啲咁樣話，即係行入去，你中途睇你隻頭要縮腳個膝頭哥掂住人哋隻腳嗰隻窄度就唔係，咁所以係都一定舒服咗。咁但係先 amazing 嘅就，喂，通常豪裝完啊加價啊嘛，全世界都係啊。喂，呢套啊還可以喎，即係叫俾足面咁啊，佢啊價錢就合理啦。佢而家就$85咯 ，2D， 即係正價。咁都 OK 啦，你旺角都要啦，咁同埋你如果做咗會員，咁我就8折嘅，即係咩星級會員，咁你8折元$68一場 2D， 咁啊 OK 啦，嗱即係香港島平絕㗎啦，因為總統你都要80喎，仲總統仲冇會員添，咁變咗你預呢個價就一定係叫開心嘅，咁我呢就特登想試嘅，因為呢佢開完之後呢標榜話自己全部 4K 啦， 即係嗰啲放映機。咁二來就話標榜有呢個最新系統，就叫做同呢個 4DX 就抗衡嘅另一個 brand， 就叫做MX4D， 我要讀下佢 咩嚟？咩嚟？ 係啦，咁就即係，哎嗱，你唔好理。咁咧就係有個咁樣嘅 brand 啦。咁啊，即係我嘅理解就即係其實同 4D 即係 D-box 就冇乜分別。咁正如嗱。Cinema City 即係意思攞紅方就叫 4DX 嘛，咁跟住就到 IMAX 之前有個叫 D-box 嘛，即係GV 加回又有。 D-box 咁其實都係我 嘅啫，即係喐同震啦，冇唔會噴水㗎嘛 ，4DX 會有噴水啊，其他效果。咁而家呢 係啦，會喐咯。 呢度有冇？ 冇錯， 有冇噴水？ 有同埋就話佢唔知噴水嘅，咁啊我開翻個版嘢先啦，等等。咁我講講啦，因為咧嗱，先第一張凳啦，佢就唔同話以往即係嗰啲叫做低頻震耳，低頻震耳只不過喇叭擠咗喺你大概個仔個位啫咩？咁佢好重 base 嗰張凳咪震咯。咁亦都以往有啲試過就真係可能有都有啲 vibration 嘅，即係有啲搖動。咁但係呢個就叫好低嗰陣時好低水準嘅 4D 啦。咁但係而家嘅 4DX 咧，其實就個 brand， 因為我去到日本嗰陣時睇，我記得上多年睇咩精緻啊嗰啲。都系嘅，咁你如果张凳咧，又似系四张凳或者三张凳为一组，佢成张凳系有个轴系浪高咗张凳嘅，得唔得？咁浪高嗰张凳，你坐上嗰下，你只脚系离地嘅，咁但系离地咧都有个脚踏俾你踏啦，但系你踏脚踏嗰个位咧都连佢系咗张凳嘅，咁而成张凳系有你当你接臂啦，升高咗，当你睇戏。開場啦，佢成組嘢會升高，咁、升高咗嘅意思就因為佢要俾個空間，成張凳就會，其實佢係接近你嗱，你當 VR 啦，佢唔可以做到180度後面，但係佢照計全個正面180度佢都喐得嘅，即係包括咩咧？佢係唔止震嘅，佢係可以左右，簡單嚟嘅，即係好似你如果航拍你就知啦，即係佢係其實兩軸嘅，橫向同直向。得唔得？咁佢係不過其實都唔算，佢只三軸喎，佢冇得挨後咯，佢唔似，譬如你去 USJ 玩過 Harry Potter， 佢咪成張凳可以反喺後面，咁呢啲嘢涉及到要綁安全帶，咁佢梗係唔搞啦。咁但係其實佢係可以向前嘅，即係意思我係仲有個 moment 咧，我除咗 X 軸啦 ，Y 軸就係 X 軸就即係純粹左右兩邊打橫向移動，跟住 Y 就係向上向下移動，咁我其實仲可以撲前嘅，即係包括喺呢個 FF8 入邊去啦，佢一撞車咧，我成張凳向前撲。咁係有少少挫挫尾，個頭係中咗少少向地下嗰隻嘅，但係少少嘅啫，當然唔係話哇成個人直頭個頭望咗落地面咁啊，唔係個感覺係即刻震一震，咁你即刻哇咁啊幾棍咁啊享受呢種，咁呢個就震嗰種即係叫做有三軸嘅震嘅移動，應該話唔好話震動。咁除此之外咧，佢做緊一系列嘅嘢嘅，咁佢個設計咧喺你擺嘢飲嗰個位置，其實就有兩個窿，嗰兩個窿幫我噴氣，噴到正你個頭嘅，得唔得？咁嗰度噴氣就佢可能瞓啦，因為我即係你玩開，譬如你 USJ 啲都有。咁但係你知玩得耐咧，佢啲氣就會漸漸地弱嘅，得唔得？咁所以新戲院就應該試到一個感覺。咁新咧就好勁嘅，但噴咧直焦頭嗰只嘅。 唔 係啩？咁樣噴埋你，哇直頭成面都係。嗱，我而家講緊噴氣啫，氣啫。跟住佢嗰個窿，如果當佢噴氣之餘，加埋啲霧化嘅水咧，就變成噴水啦，得唔得？咁就 exactly 會濕嘅，不過你濕完你覺得爽嘅，但係你不至於要拿個紙巾拍面嗰只嘅，得唔得？咁玩濕水就睇你有冇啲氣，即係個氣入邊有冇影像係落水咯。咁一落水就噴你噶啦，得唔得？咁跟住除咗嗰兩個窿咧，咁佢兩個窿喎，佢又做到左右聲道噴嘅喎。即係你擺飲管個位，咁你嗱你理解嘛？一張凳其實佢會厚啲嘅，得唔得？咁厚啲意思，你同隔離嗰個人咧，中間個距離係會厚好多。咁嗰度咧，除咗個窿擺嘢飲咧，咁其實佢嗰度有兩個窿擺嘢飲嘅，得唔得？咁即係我就可以有個位擺啦，隔離又有個位擺咁啦。咁總之嗰邊有其實佢個窿有兩個唔同方向嘅窿，咁一個就向緊左邊射我，咁我另外右邊就射我隔離嗰人。咁而隔離嗰人嘅右手一樣有個窿係向左邊射自己，右邊就射隔離。咁所以每人係享受兩個窿嘅。咁所以噴咗出嚟個馬個氣咧係有立體感覺，佢可以 Siri 做到就噴完呢邊再噴右邊。咁、有個前後差距，你又覺得好似中槍，砰咁兩下咁樣，又仲玩到呢隻嘅。OK， 即係除咗呢個窿咧，定係左邊噴咁咪好似 係啦，又唔係話單向噴，又即係勁，呢條勁咗啊！即係不過攞豪方都係，我記得即係意思 Cinema City 嗰個啊。咁但係佢有嘢勁過攞豪方嘅，咁我即係要講啲新嘢啊。咁第一佢下面多條膠條，嗱咩叫嗱？我咪話強調佢擺喺個腳踏會 即係咩啦。咁我嘅理解腳踏會喐啦。咁但係原來話估錯，腳踏就唔會喐。咁但係腳踏後邊其實原來有條塑膠嘅管嘅，得唔得？我呢個係開咗場著燈先知嘅啫。咁條管咧，佢原來當佢有啲乜嘢咧，佢會噴氣。咁條管噴氣就類似好似嗰啲咧奧運表演武器咧，一條管如果噴氣，條管咪食埋食去咯。 哦， 你理解？咁嗰条管咧，系啦，咁啊，即好似啲嗰个食来食去嘅蛇仔咁样，咁佢去到某个位，嗰条嘢会食。原来嗰条嘢食咧系好觉嘅，因为佢都硬嘅，同埋边落你只脚度咧，你都又唔系痛，但系肯定感觉到佢存在。咁佢就配合有啲嘢咧喺度撩你只脚，咁呢个多咗下撩。咁翻来嗰张凳后边其实接近有按摩椅功能嘅，咩意思咧？佢个屎忽嗰两块嘢系可以向上弹嘅。咁呢個感覺就有人頂你個屎忽，跟住你個腰後面有兩嚿嘢，就好似按摩椅咁推你條腰嘅。咁另外你枕住個膊頭嗰度有兩嚿嘢，又可以懟你個膊頭，咁或者叫做打你個頸啦，即係喐拱拱你個頭咁樣咯。咁配合埋呢個，再加現場成個戲院啦，會有閃光。咁個閃光咧，對於槍戰片好緊要啊，因為譬如 FF 八咁樣嘅啦，一開槍佢就閃噶啦。咁就真係係嗰啲 disco 嗰種一閃即逝好光嘅閃燈。佢其實咁，因為閃得咁快咧，你唔係太影響你個觀賞畫面嘅，佢唔會令你光咗。咁但係你係好震撼嘅，因為大家開槍就閃，係咁閃。咁喺機關槍嗰啲係咁閃，但係閃咧，佢閃完即逝，逝完再閃嘅，即係佢係做到好同步嘅同啲槍聲。 槍戰啦，配合翻啦。 冇錯，咁除咗閃光咧，亦都有呢、這個即係聲啦。咁佢聲嘅標榜就話係 MOS 啦，上面都有咁樣啦。咁聲好多地方都 MOS 嚟㗎。跟住熒幕前面。仲有呢個激光嘅 ，Lisa。咁、 哦、 另外仲有噴煙，就係、是、出面噴啦，即係唔係霧化噴水啊、嗯，而係出面會因應，譬如火災啊或者撞車出煙，咁啲煙咧仲有味嘅，咁所以就叫玩埋個美國、嗯、，OK？ 咁但係咧，美國係咁多個，即係包括 USJ 啊，都做得冇咁好嘅 4DX 嘅，因為咧美國出現一樣好嚴重嘅嘢，就係、是、你有個散播嘅 delay 你一定是前排聞咗先，之後先到後排。我譬如我坐後排，我聞到可能已經同個故事情節有少少相距，所以呢個做得唔靚嘅。但煙個感覺就會睇到，即係一火燭咁樣，你個熒幕望到都會有煙，就咁、是、啦。咁叫我咁樣數咧，數曬啦，即係佢 噴火啊，大佬有冇噴火？ 冇，未玩到，未有咁誇，未有咁誇。但噴火這個呢如果你真的想玩呢你 USJ 啦 ,USJ 入面那個 Harry Potter 呢就真的噴火。是真的噴火你感覺到熱量但是火永遠燒不到你的。是啦在你張凳隔離的。咁樣。咁樣我講啦我睇個 4DX 啦我特別入去睇呢個 FF8, 咁當然套戲你知道幾咁爆谷㗎啦亦都幾咁爽㗎。咁、你配合曬嗰啲情節最我哋最 amazing 就係去撞車嘅啫犯任何撞車成張凳向前唔喐一喐嗰種感覺好真撞車嘅、即係拋拋坐坐咁啊咁佢包實曬嘅張凳又唔會話整親條腰啲嘅咁但係個感覺就佢除咗張凳喐佢後面又有嘢推你嘛、即係你個現場就係其實同步到係好 amazing 嘅咁我哋康怡睇都係170蚊咁其實你而家你喺旺角睇 3D 都要130差唔多，咪咯，咁你爭40，我寧願俾埋40佢，毫俾佢嚇睇 4DX。咁啊，其實 4DX 冇話一定係 3D 嘅，不過呢套 FF8 就係有埋 3D 嘅。咁、嗱，我個人意見呢一套 FF8 咧，其實唔需要睇 3D 嘅，因為佢嘅 3D 咧，我肯定佢係假嘅，即係以我專業判斷，佢係叫做 2D 轉 3D， 佢肯定唔係 3D18 睇出嘅。咁但係佢嘅 4DX 正嘅，咁所以我建議，同埋你知佢都好大場面啦，哇！又有咩殭屍車百幾架撞咁樣，咁我覺得我會建議人就寧願俾多啲錢睇 IMAX 或者睇 D-BOX， 即係或者 4DX 嗰類，但可以揀就揀 2D IMAX 或者 2D 嘅 4DX。 skip 咗 3D 啦，總之就 係啦，因為咧 3D 有個缺點嘅，第一係一啲咁震嘅環境啊，同埋 3D 佢 4DX 玩咧，佢凡啲 wide shot 咧，佢會升起咗張凳，佢就會喐嘅，即係擺佢啲航拍 shot， 佢就會個感覺好似飛機咁喺度喐嘅。咁咧其實你戴住 3D 眼鏡睇呢啲咧，你會發覺有疊影嘅，其實 哦，因為咧唔向唔正嘅喎、那個。 係啦，因為你 3D 嘅技術係貨你定點嘅，其實你如果你不停咁喐咧，其實你隻眼係有少少未必 match 㗎兩個 image。你知因為佢其實用 polarized light 嘅嘛，即係一個直一個環，咁左眼右眼收唔同光線。你不停咁喐咧，佢個光線係有啲 deviation 嘅，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定啲缺點嚟嘅。 下次大家試下咧，喺 3D 嗰陣咧，你側頭就會出現呢個情況啦。 冇錯，或者 將鼻喐啊， 係啦，你就咁側你都唔覺，你係側完再直，側完再直你就覺啦，係啦，你好明顯有啲。 大家試下，大家自己側一側頭，你都會知道嗰個問題。 冇錯，咁所以我見佢其實唔勁嘅 3D， 因為我真係水晶會神有開揭眼鏡、開眼鏡咁樣喺度對比，唔勁嘅真係，佢真係勁喺啲字幕嘅啫，坦白講，佢肯定後期做嘅。 因為個畫面暗咗，冇咁正添。 系啦，同埋 3D 第二個缺點啊嘛，即係除咗有呢個 deviation 啦，第二其實佢個光度咧，即係意思講光係個流明啊。咁其實你 projector 咧，我哋打，譬如 4K projector， 除咗我哋睇 4K， 佢入面嗰個叫做好似你 Photoshop DPI 啦，睇嗰個叫精度啦，個精細程度。因為你話 4K projector， 其實你係人都可以畫 4K 嘅，你只要打到影像係 4K， 即係唔記得20幾多乘幾多啊，咁類似啦。咁樣嗰個精度嘅型嘅 screen 就叫 4K projector， 但係 4K projector 唔代表有 4K 嘅 quality 喎，因為咧你打得大唔代表佢係清噶嘛，你揾 2K 打到 4K 咁大，你可以講話呢個都係 4K projector 啦，即係如果啲坊間，咁你入邊嘅計個精度啊嘛，咁你當然 4K projector 啲梗係好精啦，咁但係嘅精度有第二個數據就流明，流明就係睇個光度，咁你要留意就其實坊間睇嘅任何電影院咧呢一刻都係啊。佢其實都係叫被動光線嘅，咩叫被動光線就其實就啲嗰啲 projector 打落個銀幕度反射啫，咁啦。咁而我哋買，如果喺屋企買嘅 3D 電視，咁就叫主動光嘅，就因為你係望住個 screen， 個 screen 本身發光。嗱呢樣嘢好緊要喎。咁點解所以我就話其實睇 3D 識睇一定係買 Blu-ray 喺屋企自己睇。因為咧，你有個 3D 電視，你嘅感受啦。因為第一，你喺屋企個位你可以控制啦。其實睇 3D 個距離會因應翻個 screen 啦，最少 係啦。個其實應該要對正個 screen 要計數嘅。咁如果譬如一部60寸電視，可能係 1.8 米。咁你喺屋企你可以定咗個位置，坐定地，呢個位係最靚噶嘛。咁二來就你唔會有啲執咗嘅位啦。三來就係話個光度，因為電視機主動光咧，係會比你銀幕睇光好多。咁你有光度，你就明白其實 3D 其實係好 amazing 嘅，即係真係好唔同嘅，唔係純粹係好似而家你哋坊間睇，帶個 view 就發覺好似啊兩三層就叫 3D。你睇 3D 電視嘅一樣一買翻一樣舊嘅 3D 器，即係譬如你睇翻《復仇者聯盟》，你發覺真係有層次嘅，即係真係個層次唔係一兩層，係無限嘅，即係真係睇得到嗰對門同前面嗰嚿石，跟住阿 Iron Man 企喺度同佢打緊嘅美國隊長。四層咁樣係好賞心悦目，咁所以其實 3D 係 work 嘅。你問我想睇咁樣嘅影像，我戴眼鏡喺屋企我肯嘅。咁但係電影呢，因為我就係因為我認識我先知，其實電影院嘅 3D 效果好差嘅不嬲，因為一來佢被動光，二來佢因為佢要大銀幕，佢照顧唔到對到正嗰群人。實際你要睇靚嘅 3D 效果，可能一個戲院入面得10% 嘅位係得嘅啫。咁但問題佢要買飛，我梗唔講。 即 係 你要配合個院啊，配合嗰個 飛啊。係啦，係啦，咁佢梗唔講啦，佢買飛唔通，佢永遠 3D 戲院得20個位咩？所以其他啲咪夾硬買咯。咁你企側邊嗰啲其實你睇唔到 嘅。其實外國有嘅，真係有嘅，有啲真係好似家庭院咁少，但係佢雲係冇咁大嘅喎，即係佢真係有咁做，但係好貴啊。 十零個位啊嘛，係啊，啲梳化咁樣嘅嘛，啲位靚曬啊嘛，係啊，外國係有。 香港都有咪？ 香港都有。 The Grand 有，係啊，邊嚟 院啊？ 但係你冇錯冇錯。去睇嗰啲啊，系咯。 但係嗰啲貴嘛，佢而家香港都成200幾蚊張飛啊，不過好似話爆谷嘅，係240幾蚊張飛咁。 咁不如你收我平啲，我俾翻爆谷你啊，得唔得？得唔得？ 係啊，類似。咁啊，即係。咁所以我就話唔使睇 3D， 但係值得睇 IMAX， 即係大屏幕或者 4DS。不過我個人意見啦，即係雖然新開啲話，但係康怡結構性呢，其實康怡戲院呢個樓底唔高嘅。咁呢個係佢本身個院嘅結構，咁佢除非就做到好似 UA 沙田咁樣成個戲院拆咗再起過先得嘅啫，咁但係佢冇啊，今次佢都係純粹內部裝修，咁所以呢我就睇咗我堪稱我人生啊，我睇咁多次 4DS， 即係包括我去咗 Cinema City 啊，之前去過想當年嘉禾嘅旺角啊，跟住 even 我去咗機場嘅 IMAX 啊，又去咗 USJ， 去咗外國一啲主題公園，我未睇過咁細型幕嘅 4DS 佢個螢幕呢接近就真係 touch wood 呢，衰啲講句似百老匯四院五院飛機艙咁上下大啫，可能大少少啊。咁但係問題佢係一個 4D 喎，佢收緊170蚊就去到發覺望緊一個咁樣嘅螢幕， 即係 size 就已經 size 問題啦，第二 係啦，已經跌咗一 walk 㗎啦， 最 大鑊 用曬成埲牆啦，又用曬成埲牆啦。 最大鑊係啦，最大鑊就係佢本身個院個設計咧係有，唔好話有柱啦，佢兩邊咧即左邊右邊咧，右邊有個位咧其實係揼咗你揼咗、 哦、 個角嘅。咁佢但係佢夾硬去做 4D 時候做埋喺最右邊，咁右邊第一別最邊嗰個位咧，我就到佢著曬燈啦。咁、啊、我因為我都估可能FF8 有後屘有個彩蛋嘅嘛，咁啊等啦，等佢播字幕。咁啊有啲人走咗啦，但係冇嘅冇彩蛋㗎。 哦，冇 。係冇彩蛋冇彩蛋，我睇到最尾肯定冇。咁但係我都喺度等嘅嘛，咁我就喺度周圍試下啲位嚟坐、嗯。我就發覺咧，根本上邊位咧，起碼有四行最邊嗰個一號位咧，其實唔止話睇唔到 3D 效果。而係佢根本上個畫面係有嘢遮到 的。哇！咁啊慘啊慘啊！ 離譜到咁，直頭有個角咧雜咗嘅，即係唔係180睇曬成個 screen 嘅，唔覺得咁離譜都得。咁啊，即係嗰幾位買睇唔到啊！佢 變 咗係 嗰個先天個大廈結構有個嗰個。 係啊，佢嗰個佈局係咁咯。 因 為 佢唔 係 拆咗佢起過啊，始終嗰個。 系啊，咁所以咧， 本個結構再 做。系啦、啊，即係經過我測試咧，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新戲院都話啦，我估你睇普通啲片就冇所謂啦，但係變咗咁嘅價錢， 要揀翻個好位咯，係咯，唔好。 係啦，一係揀好位，一係你俾個咁嘅價錢，我就嚟即係推介你，不如你即係睇海雲個屏幕夠大啦，你係嚟睇 IMAX， 你咪 UA Square 嗰啲夠大啦個幕，咁啊一係就你睇Cinema City， 即係朗豪坊，咁即係呢個就我嘅。 不過就未玩過呢個咧，都可以大家去試下嘅。 但係成個體驗正嘅，我就覺得咁，因為唔係貴好多嘛。你而家 3D 都咁貴咯，係啦。你話講緊同 2D 比嘅啦。如果你話想平60蚊睇到 2D， 同你俾多170蚊睇呢個 4D 時，咁梗係個差距大。咁你看官自己選擇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哇，既然你都屈睇 3D， 你有時夜晚拍拖你冇計，去到個個院都做 3D， 佢都唔俾你睇 2D。咁你屈睇 3D， 你旺角都要82咯。咁你125，咁你不如俾到35，咁不如睇 4D 啦。係啦， 唔 係 即 係咁解。 一套戲玩呢、這個。搖凳啊，玩效果值得，因為佢本身係配合。 冇錯， 即係你揾到文藝片玩呢啲就唔知做咩㗎啦，係咪？ 係啦，即係拗曬頭嘅。係 啦。 咁啊，狂野就正，同埋狂野即係佢就除咗槍戰啦，咁啊一槍我係震啦，一定震，不停喺度細細嘅壞比術。咁啊中槍嗰下啦，即係凡係有角色中槍，佢就即刻戳你，咁啊噴一噴你個氣，三來一開槍就閃嘅，咁你哇後期幾精彩！你嗱，即係我而家劇透啊！嗱，咁你知入面啦，嗱，100嘅殭屍車啦，嗰啲咪插埋一齊嘅咧，哇！戳到條頸啊，直頭周圍喐嘅，跟住哇！潛水艇成粒魚雷射出嚟，一爆嘅車，成張凳拋起都不得止，跟住最後話哇咁啊，男主角飛嘅車埋去，飛掛咧，成張凳就好似航拍咁嘅。即係我感覺係飛緊、一路咁樣喺度 凌空咗， 係啊，凌空咗嗰種感覺好長，一嘢就嚟啦！留意佢架車最後個尾轆係掂到個潛艇㗎嘛 ，get 唔 get 到先？係，佢係單少少過到，一掂到個船張凳凳。震一震，哇！咁咪贏咗，再到導彈度一爆個下，贏咗陣又拋起，再有閃光又噴氣，喂！大佬啊，咁你俾多五草 啊， 全數贏曬，咪咯， 全同步啊，係咯， 係啊，冇錯，咁啊正咯，你問我就 明白，唔係咁啊正喎，真係正喎，如果佢可以配合到咁啊，真 係。即係枕住租佢好有效果，咁撩腳啊，搞你條頸嗰啲成日嘅，我都多到我都唔記得啦，成日都俾佢撩下只腳，咁樣又震，咁啊，即係啲聲啦，咁佢又加上又即係啲聲又梗係開到好大啦，啲音效，咁總之一定 amazing 嘅，咁呢樣就即係還原翻就又係嗰句啦，即係我話其實睇戲有時唔係或者純粹睇個影像。咁你流於仲係網上面啊鬼落嚟或者喺個電腦睇，咁呢隻就叫做呢隻檔次囉。咁但係時睇戲即係睇嗰個成個用戶體驗啊，包括你好多人去一齊笑，即係喜劇或者睇動作片係好多人一齊覺得 amazing。 你嗱嗰、那個現場氣氛第一啦，第二就係你做好多元素，咁呢啲就係嗱，即係唔係淨係畫面嘅，有聲音有音效有觸感有第二啲嘢附加咗落去，咁令你覺得套戲會好睇好多。系啦，咁当然我都依刻我都觉得 FF8 好睇嘅呢套戏，咁但系咧即系啱嘅，你吹毛求疵或者你叫即系大黑嘅狂野时速 fans， 你又会觉得 喂有啲嘢喎呢集好似就即係啲性格係唔連貫嘅，亦都即係唔知咧，即係奸就變中，中就變奸。 不如你等我 扭嚟扭去咁，但係最後又大家原來 friend 曬，咁即係有啲荒謬應該話。咁係嘅嗱，咁你唔好睇呢啲咧套戲嘅娛樂性啊，爽嘅程度就真係好爽嘅。 嗱，我係講下，其實我係睇普通 2D 嘅。 即係 2D 係啊，你睇睇。 咁但係畫面 OK 嗰啲啦嚇。咁啊，其實咧，多啲佢都一樣目不下級嘅。即雖然冇咗頭先講嗰啲，哇嗰啲閃光嗰啲，咁梗係我都想象到，梗係正好多啦。即係如果配合呢套戲咁精彩嘅畫面，咁但係咧，就算你只係坐定定咁睇咧，呢套戲其實個畫面都唔錯嘅，即係的確唔錯。咁成套戲亦都咧冇咩冷場啊，即係都一路去嘅，一路去嘅。咁亦都唔使帶腦嘅喎。 冇錯。 係啊，最正就係咁啦。咁呢套你放假啱曬，即係好多香港朋友佢哋唔中意諗咁多嘢嘅睇戲，呢套啱曬嘅。咁你話佢係咪成蠢嘅呢個故事，咁即係佢搵啲理由俾佢哋去對敵咁囉，即係明明其實今日主要呢都係講主角變咗同佢哋鬥啊，同返自己啲隊友鬥嘅一個故事，即係簡單講。 冇錯。 咁所以佢其實係 OK 嘅，咁到底佢最尾點反擊啊，咁其實佢都叫做懶係有鋪排啦，不過但係個鋪排自己又穿咗自己嘅，最無厘頭係。即係其實你知嘅，唔知點解其實佢不如一路都唔講會唔會好啲，即係但係佢又唔係，即係佢其實只不過最尾做多幾個 shot， 其實一早就見過佢同阿即係同阿即係阿光頭佬阿媽傾㗎啦，一早見過咁，其實知嘅，咁知道佢已經做過嘢，咁嗰度就唔係咁 surprise， 因為其實根本大家觀眾知啊嘛，咁但係就係唔好問呢啲嘅話咧，成套戲咧其實係幾好睇，因為已經今集啊已經玩到唔係一套普通嘅鏈車片啦，已經係一個特工嚟嘅，咁佢哋已經係一班超人，甚至乎。即係而呢個阿 Rock 啊，同阿雲迪素嘅即係就咁呢個拳頭交嘅能力已經去到超能力嘅程度啊！即係如果你可以扯甩個即係一張石屎嘅凳，你可以喺由埲牆扯咗出嚟，我諗呢個唔係人嚟㗎啦，應該係或者你將到車門成個掹出嚟都起碼有蜘蛛俠咁嘅能力先得啊，最少啊！咁佢哋 佢嗰個咪似軍天猛將咯，我記得阿洛舒華試過啊嘛，一嘢成對車門車咗出嚟。 咁呢啲咧其實一眾咧，其實如果你以外國啊，因為外國好多人都揸車啊，咁改車亦都係即係後生嘅一啲興趣嘅，但佢改佢未必練嘅，係咧改靚佢嘅啫。咁所以咧呢一眾嘅觀眾咧都。睇到非常投入啦，咁呢套戲亦都我見到咧，暫時咧有色人種都佔多嘅。 啊，咁啊，都 人體而家越嚟越少嘅，因為即係自從阿 Paul Walker 走咗，點解好似換曬唔同嘅有色人種咁啦，係嘛？即係咁啊，所以咧有色人種睇亦都特別嚇過癮嚇，即係如果以外國嚇就變咗咁。咁但係今集都不忘啊，加翻個新仔白人落去咁樣，係咪？係咪要填補呢、這個？ 係啊，加翻個新仔，但係個新仔係好上個嗰啲菜料嚟嘅。即係擺明佢都唔係下把位 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以人咧，哇，真係好多人啊！今集係啊，咁啊，所以都好精彩嘅，冇滿場嘅，就係咁啦。好，係 啦， 好啦，講翻套戲。 文戲唔多咯，佢都擺位， 冇咁滯啊， 都直接 冇咁。 係啦，即係都冇咩講㗎啦。最屘你又變奸咗喎，變奸咪打，咪捉你咯，捉唔到就打你啦。咁你又激瓜，咁跟住後屘又原來雞上雞，打完咁啊大集合，最後炒埋咁樣，即係啦。冇乜文氣啦，已經係啊， 冇乜嘅，咁都係點樣對付下呢、這個阿查理斯花朗呢、這個即係女魔頭咧？咁呢啲咁嘅故事嘅啫。或者新年講下，俾新年都講下。 好。 咁佢今集其實就即係玩好多嗰啲嚇飛車嘅嘢咧，其實就即係比以前純係飛車咧，咁其實佢今次就係主要係打嘅，反而係一路飛一路打嘅， 係啊， 即係以前就好多係真係，就算佢所謂一路飛一路打咁，其實都似賽車嘅，即係唔會話又一路開曬槍一路成咁噶嘛，即係以前即係舊啲嗰啲啦，唔係話新呢幾套啦。 明白。 咁但係佢今次就直情 用部車嚟打啊！即係佢成揾架車， 係啊係啊， 即係新啲飛手好似步擎咁索住啊！即係雲迪素嗰架咁，即係其實佢係用個車嚟去戰鬥，直情唔係話喺個車夾個人出嚟打嗰啲啊。 係啊，係啊，係。 咁啊變咗佢設計，當然啦，你話現實得唔得？咁應該就唔得㗎。咁但係咧，佢拍咗出嚟又佢又好似有畫面信息啦。咁頭先提到嗰個揾個飛索嚟，即係扯住阿雲迪素架車嗰度咧，佢點樣玩佢？即係佢又點破解佢咧？呢個絕對做得好過上次呢個殺手四啊七係嘛？ 係係係啊，沙丘槍又係咁啊嘛。係 啦， 但係逐隻逐隻逐隻射啫嘛，係啊， 只不過佢走落車射低佢哋啫嘛。呢度咧佢繼續用緊車嚟破車啊，咁所以咧呢個一個設計上咧，呢套戲的確係有。有幾場呢啲戲都係有諗過啦。咁頭先亦都提過呢個喪屍車就係咧，佢哋用即係其實呢個當然我覺得有啲科幻嘅，即係因為你現實啲車係有電腦或者有當然你有即係有好多嘢，但係未去到可以用電腦嚟直接操縱架車去行喎，好似唔得㗎係嘛？ 一定啦，係啊，同埋晶片還晶片啊嘛， 誇張咗嘅。咁所以呢度真係科幻片嚟嘅，出就咁但係嗰度咧真係好睇嘅喎，你成個即成街都係呢啲咁嘅，即被控制嘅車咁樣，哇！真係湧過嚟咁，喂，好似真係嘅喎，唔係 C G 嚟嘅喎。 係，係啊， 落嚟嗰度係 有 真嘅。 有人啊影咗嗰啲佢拍嗰陣時啲片啦，同埋佢哋自己都有啲 making of 揸嘢出嚟。咁嗰度係真係有車跌落嚟嘅。 係 啦，佢同埋佢有個鏡頭啊，直情係應該係夾喺部車度，跟部車一齊跌落嚟嘅。 係啊，哦，即係肩壓嘅。唔係，你話聽到唔知邊度講啊？話係咪啊 ？Jason 啊，光頭 Jason 自己講，佢話就係嗰場戲啊，因為平時人一套戲嘅價錢啊。 係啊係啊。跌啲車落嚟嗰個。 真 係 唔講得少，所以其實呢套喂真係。嗱，即係你講古仔冇咩古仔，你真係放睇變形金剛，咁好啊變形金剛嘅，都個古仔都即係有嘅，但個古仔就唔使理會啦 ，OK， 即係都係懶有佈局咁樣，咁其實都係挾持咗佢一啲嘅阿雲嘅數嘅，即係舊傷好啊，同埋原來佢已經同佢有咗個 BB 咁嘅，其實呢度都係 boss BB 嚟嘅 ，OK， 咁結果咧佢就冇辦法，即係咧就唯有幫阿查理斯花洛就做嘢。咁原來查理斯根本就唔止係一個壞人，原來就係歷來啊佢啲對頭嘅背後嗰個組織。咁其實佢哋一路都話 Cypher 其實係個組織名嚟嘅。咁但原來呢度佢就話 Cypher 嘅個人就係查理斯花洛。咁就勁到即係惡黨首領，但暫時啫，其實會唔會佢只不過幹部啊？嗱，呢啲戲通常都係咁嘅。喂，下集我唔排除連佢都過埋檔嘅大佬。佢呢度 做埋中系嘛？ 唔系佢呢套系列，你唔觉得今集突然间全部之前啲敌人过嚟， 突然间变咗自己人， 跟住最尾仲 friend 埋，大佬，即系你话有时焗住合作都唔出奇，呢个最 friend 埋，仲要帮佢救仔，救埋 B B， 咁最尾变成朋友嘅。咁嗱，当然呢度 同埋 ending 佢又系烧烤嘛 ，ending 又系烧烤嘛，系咪 B B Q 咁 ending？ 系啊，唔系佢系啊 family 啊嘛。咁其实咧，佢呢套咧系完全今集啊，系走个合道片嘅路线，系完全啦合道片路线嚟嘅。 系， 开头又讲系点样 make friend 啦，系嘛，即系走去街度人哋明明嗰个恶霸教训你，你想要呢架车咩？你碾赢我先算，咁结果系搵架烂车，结果真系碾赢。咁佢话诶，得架车我唔要啦，你 keep 翻，咁你嘅即系你一佢嗰个人话我好服你，咁做咗朋友。咁最当然呢个人后屘都有喺佢反击都有帮手，不过我觉得嗰个帮手有少少有冇搞错啊？即就系咁。 唔系，我估即系咧，即系搵佢做联系咁啦。 系啊，系啊，背后有做嘢。 搏脚咁啦，系。 应该唔系就系揸架车帮佢挡住个镜头嘅。 系啊，系啊，唔系就揸架车。 应该唔系嘅，咁但系佢冇乜点表达啦吓。咁佢就系有参与，即系佢个原来同后来嘅嘢都有少少关系。咁变咗佢呢套系一个完全好合道片嘅一个 approach 嘅。咁又焗住要好似做壞人，焗住要背叛曬所有嗰啲 friend 咁，但係其實都係迫於無奈咁最後啊，當然啦，咁光頭佬即係梗係又同阿 Rock 啊，初都係好唔妥啊，咁原來後屘發覺原來佢都係英國特工啊，咁原來佢兩兄弟都係英國特工咁啊，咁結果又化解咗大家嗰個誤解，咁結果又 friend 翻咁啊，結果一team人對付翻佢呢個惡黨，咁嘅古仔成啫，特工片嚟嘅，今集完全係。特工啊， 系啊， 合道啊， 其实啲人就话你，如果你话睇 FF 啦，由第四集开始咧，就已经开始，即系自从加入咗对 Warp， 即系巨石啊巨金出之后呢，咁已经就话扭噶啦，因为咧一二三其实都系飞车噶嘛，去到第四就开始佢系由一个普通嘅飞车集团，即系之前讲佢点样有道义啊，咁都系属于叫古惑仔啊，咁咧由第四集开始佢由古惑仔嘅身份变成咗特务啦， 咁 四五六开始。就已經開始係要做國家任務啊，即政府有俾資源佢，佢要完成某啲 task 啊等等咁樣。咁其實已經咧加咗啲即係會開槍嘅角色啦。咁四開始都仲緊守就運用嘅車做武器嘅。咁但係五六開始就已經係有人喺車上面就可以揸武器射㗎啦。 咁亦都會有打打黑卡車啊，亦者今集仲直頭揸埋個卡車啊，咁即係已經有越即係嗰條界線已經 break 好界線， 越運不合，咁越嚟越似就軍天猛將嘅，即係 嗰 個飛車版，多咗飛車版咁解啫。 軍天猛將咧都仲停留喺軍佬嗰啲嘢度，佢已經再超越咗係 GI Joe 嚟嘅，因為佢已經有啲即係唔係好。 系啊，唔系好正常嘅武器。 系啦，咁跟住咧有呢个却罗素嗰个嘅 Mr. Low Body 咧，即系其实佢都有名嘅，佢女嘅 Mr. Low Body， 咁即系叫唔知 Frank 咩 Pity 咁样嘅，其实有名嘅嗰、那个 friend。咁对里边佢系 Mr. Low Body， 咁其实嗰啲已经系一个秘密嘅一个特工组织，即系神盾局啦，即系已经咁噶啦，系啊，其实佢哋已经变咗 GI Joe 最少唔神盾局都咁啊。都好夸㗎喇，係啦，咁亦都即係差唔多網羅呢其他即係電影入面嘅啲即係做嗰啲演員都即係陸續埋單，咁即係佢呢套已經即係自成咗一個好勁嘅一個 franchise 啦，咁啊 冇錯， 係佢而家公司嘅王牌嚟㗎喇本身都，咁得好可惜就係佢哋之前嘅 Triple X 有啲點解即係嗰啲就線胎呢，咁即係你覺得佢個投放資源差好遠啦，呢一套呢佢哋係嘩成 all in 即係成曬爛咁玩㗎，你睇到 係啊，真係曬冷汗啊！啲特技即係正到。 咁但係呢個系列就冇得死㗎啦，相信都唔會停㗎啦，都拍到佢哋新值為止啦，我相信。 拍到冇人睇為止咯。咁因為咧美國票房大收係緊㗎啦，香港其實都即係收，因為咧香港佢首日啫，首日留意第一日其實復活節假未放，禮拜四啫。但係就當然嗰日係黃金啊，因為禮拜五放假，禮拜四晚啲人喪睇戲。咁咧做咩咁樣嘅天時地利人和咧？佢第一日票房過500萬。咁咧不嬲我都話係第一日票房成十嘅，即係如果阿灣個票房啊有多冇少，咁所以呢套戲打底5000萬㗎啦，得唔得？咁睇下佢贏唔贏到美女與野獸啫，兩個叮噹馬球，咁即係呢個香港一定報捷啦。咁但係國內先誇喎，國內佢係同日做啊，即係國內好難得啊，即係國內都盡量可能有啲 delay， 咁但係而家呢個 band 因為上集啊，第七集係最收得嘅歷史以來啊國內嘅西片。佢仲勁過阿凡達嘅，咁、因為阿凡達嗰陣時08年啊，經濟未好啦，大陸，咁咧《狂野時速7》咧係喺國內收24億，得唔得？咁佢史上第二嘅啫，第一就係《美人魚》啦，周星馳嗰套啊33億，咁咧24億已經破咗當時嘅第一，就係《捉妖記》，即係好勁嗰套《捉妖記》，咁咧佢係西片最勁啦，咁但係呢一套咧第一日啦，首日啫，禮拜四4.2億一日。以前一日破億咧已經做廣告啦，喺國內啊，而家一日2億又做廣告，咁啊進化到3億做廣告，而家咧已經有套戲一日4億咁，咁破曬紀錄，咁都係你話喂，屌國內水分啦咁樣，嗱我覺得咧水分就只有水自己戲啫，嗱呢樣我要分析喎，因為咧國內票房咧佢要俾税噶，佢水嚟其實係有嘢失法嘅。國內水就一定水返你即係 touch 啦，即係你話咩如果啲係有好大機會水捉妖記嗰啲自己戲嘛。但外語片呢就只有少唔會有多。即係其實外語片係調返轉，佢如果表面收24億可能實情係收到30億嘅，不過有6億俾人攞咗。 報細啫。 係啦，做低嘅會俾人哋偷票房嘅，調返轉。係囉。聽到。 咪我會咁嘅。 是啊，我唔係啊，係啦，即係會做，因為咧，佢會夾硬嚟㗎，即係明明佢播暗地裏呢個院係破緊即係狂野時速8，但我實請呢張飛就係賣緊建黨偉業嘅咁樣，可以咁都得嘅，係啊，懟篤個票房落去就整國內片，兼可能佢拆帳又唔同㗎嘛，你國產片同外語片，咁佢舐呢啲油水嘅，咁所以你鋪天蓋地就調翻轉，如果外語片一定係有少冇多個票房反應。咁但問題你假嘅你都唔可以假到人哋得10億，明明收40億變10億㗎嘛，係咪先。咁啲人會睇㗎嘛，佢都有會計師監控喺外國。咁所以呢都即係都有一定有假有幽靈場有成嗰啲，但係一定係叫咗壓減嘅，即係偷緊嘅票房嘅情況底下7佢都有24億。咁呢套呢啲人估啊，因為第一日4億㗎嘛，佢理論上做一個禮拜已經28億啦。咁所以啲人估呢套嘢40億。國內啊。咁你話百唔百40億呢，即係唔係四億啊，四億咁啊四億就即係等於你諗下乘7.8，即係幾多美金啊，40億除7.8喎，即係4億幾美金喎，你諗下係咪8432唔止喎，5差唔多。咁你諗下啦，北美國內票房你幾多啫，你最近都係3億4億㗎嘛，喺即係如果北美本身啊本土啊。成個唔計其他啲 即係全球票房咁樣。咁你諗下啦，一個國內市場而家已經超越北美啦。 我咪不嬲都係 㗎啦。係啦，咁所以你變咗你，所以你唔又唔怪得荷里活㗎。我點解要拍金剛明知膠膠地，點解？咁有錢揾。咁你美國佬都係揾錢啫嘛，其實搞唔到嘢。 但係佢今次呢度呢一集嘢，佢完全冇特別嘅咩討好。其實咧呢套戲本身我見佢開場都好似係有呢個咩中國電影定唔知咩嘅嗰個 logo 喎。 佢咁樣實有龍標嘛，咁同埋佢都呢套嘢，我嗱我望一望先，呢套有冇國內投資咧？我估點都有。 叫開頭有個中國電影定咩咁樣嘅嘢嘅，唔係即係佢寫英文嘅，佢唔係寫中文嘅。 明白，係啊，我撳先，因為我都驚答錯大家。咁你預係咁咯，咁就變咗國內又係爆爛。咁但係咧，我會調翻轉啊，國內做一招咧，就好似想當年美人魚咁樣嘅。咁我又覺得佢未必去到40億嘅，因為咧國內佢唔會俾一套外語片咧就勁過美人魚嘅，所以我覺得佢去到30億咧，佢會突然間勒令全線下架嘅。 咁抵死嘅， 係啊！咁咧國內由頭到尾就全部係國家操縱嘅啲戲院，即係所有院線啦，得唔得？咁啊，所以係啊，即係個生態環境 都夠賺 啦。係啦，問題就你攞30都好啊，因為你國內咧你預抽82啦。即係國內啲話外語片可能舐到一兩成錢走嘅啫，即係真係攞到翻美國，咁你都好啊！你咪30億有兩成，你都6億。 所以我就係今集我又唔覺得佢劇情或者任何嘢有特別討好中國市場啦，都會都喺度好西片嘅西片，係。 嗯 嗯，係 咯。正常嘢咯，係咯。 好啊， 咁同埋你問我就如果講情懷就真係冇第七集咁正嘅，因為始終第七集有 Paul Walker 亦都係。是起碼都有啲情義嘅建立 喎。唔係喎，但對我嚟講，我覺得搣甩咗嗰樣嘢好啲喎。 係啊， 仲唔係做咩啫？嗰個人都死咗啦，成日仲講咗咩？咁佢呢度係咪成日講阿 Porker 咪叫 Brian 啊？定叫咩？ 係啊，係啊，佢個小朋友叫改翻做 Brian。 佢個情懷就有喺度嘅，咁但係佢只不過就係喺啲角色嗰度即係改翻名咯，幫我手就係跟佢個名咁嗰啲咁嚟咯。 嗯， 冇錯。 多咯，即係冇話好再成日提住基佬咁樣，冇咁咯，係咯。阿嗰拜對威嗰個細路係邊位嚟嘅咧？ 嚇、出名噶，好靚仔，嗰陣就會揀鬼 嘅。我唔知我問啊，唔係雲迪素個仔嚟噶。 冇乜點講。 喂，眼仔碌碌嗰個靚仔啊，真係好勁喎！我覺得，即係有我現場睇係有好多人笑嘅，睇飛機嗰場，即係打得好鬼鬼馬啊嘛！即係加上佢打得好型㗎啦，即係個阿 Jason 打得好型。係啊，咁打曬關刀，跟住又喂小朋友有冇事？跟住又再開槍殺人咁樣，即係嗰啲位啊，好鬼啱啲合家歡啊！尤其是女啊，咁啊會覺得好雅俗咁常咁咯，即係起碼就 soft 少少，唔會話男人味咁重。咁呢套啊，攞啲翻啲平衡。 突然間變咗瘦仔佬啊嘛 ，Jason。 係啦，仲埋 Q 咗佢自己都，佢自己都會笑喎。以前屌大白叔嚟，即係敲下面咁啊。 系以前有殺手樣咁啊嘛，而家 殺手樣，而家即刻温馨曬，加上係國家英雄嚇，仲話佢本身原來好勁好勁，咁啊，唉，咁啊試啊。不過我即係好公道講咧，咁你睇呢啲爆谷戲咧，就即係唔好咁執著啊，大家。 冇邊人執著？有咩人執著咩？ 有人鬧啦，我網上面有人話啦，話接受唔到啊！我睇開 FF 唔係咁啊，點有可能啊？喂，話曬都殺死阿康啊，阿康即係個韓國嗰個啊，咁啊係啦，咁啊喂，你自己朋友死咗，以往 FF 啊一定報仇到底，冇可能聽翻嘅。即係如果以往嘅 FF 個 series 個情感，而家就轉曬人物性格唔同曬，咁我接受唔到咁樣。即係啱又冇話呢個 point 錯，我都覺得怪嘅。由中間最大變化就係個間隔咯，即係邊有直頭？如果直頭另一個嚟嘅，即係你同你第六集出第七集出現嗰、那個間到出汁噶嘛？講佢話大魔頭咁樣，咁而家呢集直頭行合仗義咁樣，咁你 係 有啲變化，咁但係 over 咁你爽片啊？ 佢細佬唔係應該死咗嘅咩話？ 係啊，同埋你爽片人哋係一早話俾你爽片，即係你唔怪得導演㗎。即係咪先？即係你啱嘅，你隔雷第一集你賴嘢，話發覺喂原來唔係喎，唔係嗰隻嚟喎，唔係程式片嚟喎。咁但係第二集人哋一早知啊嘛，所以第二集你冇得話拿嚟開大波，係咪先？你話好離地喎，講愛情嘅咁樣。咁但係你理論上你睇咗隔雷一，你已經知㗎啦嘛。咁呢套又係人哋做第八集咯，仲話玩劇情，咪都冇意思啫。 唔係佢嗰樣嘢冇錯嘅，咁佢 係啊冇錯嘅，冇錯個 point 啱嘅。 好似我都覺得，咦？點解 friend 都翻嘅？我都覺得好奇怪嘅。咁佢呢集要講呢啲嘢咯，即係下下都要講佢原來合道咁，好似原來敵人都去化解仇怨咁嗰啲咁。咁咪咁咯，冇話唔得嘅。咁你任你吹啦，咁係啦。 任你吹啊。 系啦，同埋即系喺爽片嘅角度，一个原即系呢个 point 系咪咁重，令到你觉得套戏唔得咧？咁你要自己客观咯。 我怕 因为娱乐片嘛，娱乐片我哋系咪唔系应该要睇娱乐咩？咁既然睇娱乐性，咁有啲嘢系冇话你个 point 唔啱。咁但係咪值得令到你影響呢套片嘅評價先？咁你要諗喎，即係 唔緊要嘅，即係如果呢套戲咧，你係啲好著重劇情啊，好著重或者即係之前啲嗰啲嘢諗唔諗得到嘅，咁呢套可能唔啱你睇嘅。 係 啱啦。咁如果呢套片咧，你係喂，其實都係放假啫，即係輕輕鬆鬆咁想揾套嘢，哇，刺激一番咁，咁咪啱你睇咯。咁其實你睇下你想要咩啫，咁你。即係都係有辣與唔辣啫嘛，咁你中意咪啱你咯，冇話啱曬所有人，咁但係我就 O K 嘅， 冇錯係啦，我都 O K 係咪？咁新年都 O K 係咪？係 冇錯冇錯，係絕對 O K， 同埋。我好爽啊！今年2017年啊，其實咧我真係獨立，我有個統計嘅。其實2017年爽片咧，一定最好呢套，因為咧 係啊，未睇曬。 係啊，計2017啦，即係當然而家去到四個月啫。但問題你知四個月都唔少啦，出嘅戲。咁你諗下，你爽片其實有啲咩爽啊？已經數到去咧金剛㗎啦，再數。 金剛唔係好爽嘅。 爽片計喎，你2017你冇爽片㗎。仲有我第二就係裝逼咯，裝逼二咯。咁跟住就已經係金剛㗎啦，陰公。因為其他啲唔係爽片嚟㗎嘛，即係我而家純粹講下腦殘爆谷啊，即係你唔好話咩，喂吹狂帝國啊，或者《小夢女人》咁嗰啲唔係爽片嘛，即係都純爽片。咁你問我爽呢套點都爽，我光學機唔對啦。即係講爽。 即係呢套其實係一套動作娛樂啦 ，OK？ 咁佢喺動作娛樂呢件上面佢係交足貨，咁就咁樣啦 ，OK？ 咁如果你追求劇情啊、邏輯啊，話咩有啲咩再複雜咧，佢冇㗎 ，OK？ 就係講完咯，就係咁啫嘛。 冇錯。 嗱，我介紹翻今集加入嗰個新仔，嗰個叫做 再嚟係咩啊？再嚟講下， 唔係啊，我介紹 我講下呢個波斯 BB 啊，係嘛？ 我介紹翻個演員先，咁嗰個新加入嗰個僆仔，即係嗰個所謂Mr. Nobody 嘅嗰個咩 ？Little Nobody 啊，叫做 係 咧就叫 Scott Eastwood 啊，其實一路都有做嘅。 哦， 係啊，咁你如果睇 Suicide Squad 裏邊，佢就係嗰個軍佬咯，即係嗰個軍人啊。 唔知喎，唔知喎。 喂 ，Suicide Squad 啊，即係呢個自殺特工隊啊。 哦，嗰、那個係啊，係啊，係啊，係嘅，係 嘅。係佢嚟嘅。咁啊，都好過好多喎。佢嚟緊都會做呢個 Pacific Rim 嗰個新嗰套喎。 係啊。 但應該係咪新角色嚟嘅咧？佢嗰、那個。 唔知，我認唔到啲人啊， 嗰只。唔係嗰個未睇啊嘛，未做嘅，即係嚟緊會做 Pacific Rim， 即係咩話？漢戰太平洋二，佢有份做嘅。 明白。 咁我睇下佢做啲咩先，唔係喎，好多土友嘅喎，嗰度 Furry 啊，即係嗰度坦克嗰度咧，哇，射曬激光套又有做。 係。哦 ，Furry 有啲咩豪情啊，唔知咩咩。 係咯，好多喎，佢做好多戲嘅喎，不過就可能一路打喺度未話太留意啦，咁樣。咁啊，甚至乎啲賽車片喎 ，GT 喎都有做喎，咁啊呢套就叫做可能咪第一套大家開始要留意一下啦，因為加入咗呢一 team 嘅人咧，即係以往啊，即係連只不過係韓國仔。條女啫嘛，而家做咗咩？做咗神奇女俠啊，大佬。 系。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嗰个韩国仔条女，但系第六集死咗，飞咗出去死咗。 系啊，但唔紧要啊，喺第二度做咗神奇女侠转生啊嘛。 冇错。 咁啊，睇下迟下会唔会用神奇女侠嘅身份翻翻嚟啦？佢再敢打落去，我谂佢哋要加唔加复仇者都加有啲圣女侠 啊。系啊，起码要加个神嘅角色，佢再咁打落去。因为下集咧，啲人就估啊，潜艇都玩埋啊嘛，佢下集仲唔系打太空船？一定系打太空船，因为人做卫星。 上太空啊！ 佢架车一定要飞天嘅，就算唔飞。佢可能做条嗰啲凌空有啲嘢啊，垫住架车大下大下弹咗上去，上去太空嘅应该。 我几惊佢橙色林堡，原来佢叫佢揿个掣变潜艇啊，大佬。 系啊系啊， 好彩都冇。 系啊，女先生，我开头就惊要交咧，因为我知一早已经 check 下知打潜艇，喂会唔会搞到整架车水落两用咁啊？好鬼尖子帮噶 喎。 好彩冇啦，即系未睇嘅观众，平少少呢集起码都冇。 好边缘下一集出现嘅恐怖。 同埋今集已经咧，即系有啊大隻巨心咧徒手揸玩鱼女嘛，啲人话下集仲唔系徒手插咋插核弹？ 哇！佢好彩唔系掟我咋大佬。 系啊，佢都照计系呢只变 咗啦， 都出现咗噶，系啊，争在未叫摸住啦。咪下集啲人开始话佢即系标榜啲车嘅速度，下次一定系同火箭斗快，跟住就打人做卫星，同埋打太空船，就照计摸走啦呢几样咁样。 都我觉得都唔系好奇，但我唔介意喎。屌呢啲戏系咪先？你根本就 系 玩嘢啫嘛。咁 同埋有人讲咧，话其实狂野时出个 band 咧 ，cosplay 变形金刚啲人话好睇。 系啊，都得嘅。 即系咪加灯嗰啲，啲脚度过，搵只脚，搵啲嘢飞索。 唔系乜，佢唔系本身揸紧话，就系变形金刚咩？应该。 未必又得，即系嗰佢又系人车合一，咁咪变翻做人就大黄蜂打，变翻架车就到啊，大只佬打。 唔系佢哋根本自己系车都未发挥到佢哋自己嘅功能啊！嗱，等我嚟等我揸噶嘛，你唔好喐，等我嚟噶嘛。哇，劲啊，劲过我哋啊呢个莫派啊，你揸啊嘛，搞到欧帕文飞添咁就 系。系啊，冇错冇错。 啊，大黄蜂反几个圈跌翻落地噶嘛， 系。 咁啊精彩啊，系啊。咁好，咁啊睇下以後啊有冇機會啊 crossover 啊，因為佢呢個 band 真係好大嘅，即係有 crossover 唔奇嘅一啲都 係唔奇，真係唔奇， 講少嘅呢啲真係。 係啊，係啊，同埋真係受落嘛，即係成日咁講，觀眾熱就傾啦，觀眾想睇咪拍咯，即係講真，你 cross 即係竹貴咁死都得噶，你夠膽？ 咁竹貴未夠勁啫， 係 因為 係啊，係啊，調翻轉竹貴咁死都個 brand 唔夠佢響啫。咁同埋而家都叫咩咯？即係我哋叫查個電影 series 啦，即係叫做系列電影啊，嗱唔計呢個。Harry Potter 唔算啦，因為 Harry Potter 都係七集啫，實際咁你嗰個叫做哈比人唔當係啦。咁如果你話都撚埋同咁樣都當係咁，你最勁一定 Marvel， 即係 Marvel Studio 十九套。 佢呢啲系列係講緊佢唔會完嗰只，即係詹姆斯。 係啦，不完即叫真正個 brand， 但係當然入面會轉人，會轉製作公司，轉導演嘅。咁呢套已經係叫做第三大 series 啦，因為咧已經而家上第八套就拍第九套啦。咁星球大戰都啱啱第八啫嘛，仲係十二月先上。咁咧其實就第一大就一定係占士邦，第二大就星空奇遇記，第三大已經係抗日始祖啦。 唔係因為你冇計到個外傳啫。 咁你點計先？外傳先嗱，如果 Harry Potter 外傳又撚買埋落怪獸產地，咁一定 Harry Potter。Star Wars 啊，咁啊都唔係啊。計埋唔計外傳，哦咁係，咁係，係啱啱啱啱，你計埋就八咯，啱啱八加九咯，咁係都啱啱齊名咯。如果從星球大戰， 咁你睇下計唔再計唔同埋啲咩伊沃嗰啲來啦，係嘛？ 啊，佢有冇動畫嗰啲咁樣咁嚟？ 仲係啦， 介意啦， 又計唔計咧？嗰公窩嗰戲又算唔算咧？咁啊， 梗係咁係，但係如果純電影啦，即係講真人電影計啦，係啦。 唔係，其實 咁啊，應該拍住咯，即係你當都第四啦。 其實而家講緊咧。嗰啲係唔會完嗰啲 series 嘅，即係嗰啲唔會完嗰啲，即係佢幾多集都會完嗰啲咧，即係就唔好計啦。咁呢啲其實佢係唔會完嘅，冇諗住完嘅。 係咯，佢咪同蜘蛛波一樣，因為單元式嘛，佢最正就單元式，佢嘅串連嘅核心價值係真係大隻佬嘅啫。咁你問我阿丹華素係咪到佢即係再拍落去，可能拍多五年真係唔得啦？咁佢咪做到個大隻佬，你可能都傳承到喎，即係睇你接手嗰個咩演員啫嘛，即係好似詹姆斯波咁啫嘛，詹姆斯波咪接到㗎。 揾的 係啊，揾的係啊，揾的蘇，揾的蘇。 而家冇做咁多 action 㗎啦，佢已經同成龍咁㗎啦，即係佢都係做下動作嘅啫。咁你真係佢而家就轉咗，咪就係。 同埋佢都即係都肥混㗎啦，都而家變咗肥，漲咗地啊， 有肚腩。 你好明顯睇到咧，上次 Triple X 入邊個表現係唔得㗎。 係啊係啊係啊，啱啱，即係有啲力不從心咯，啲動作。 係啊，同埋咧，上次咧佢成日笑啊，真係成個啊海洋公園舊老細啊，阿盛志文咁嘅樣，咁今集咧雖然都有間歇性嚇、笑下，但係今次就冇咁嚴重，我冇聯想起盛志文先，係啦。咁同埋咧，佢今次呢套戲即係雖然佢都攬好多女，咁但係呢套戲入邊就合理啲嘅，你睇落去嚇。但係你睇上次 Triple X 咧，你係覺得唔係啊咁樣嘅少少。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有啲难顶嘅呢套，系佢知道啲女 度。今次呢套 有啲难顶， 即系佢又冇话佢靓仔，佢只不过系即系好有英雄气概咁呢个就合理啲，同埋佢又唔系话揽啲乜嘢咁。你好似嗰个大只魔咁，大只魔唔系美人嗰只嚟噶，即系佢好有型咁啫嘛。 系冇错。 咁 OK 嘅，即系佢都系好似少系，即系佢自己啲揸车好劲喎，大哥大只魔。 系，大只妹都辣噶嘛，辣女。 打都打得噶，系啊，你睇第啲戏佢成打女嚟噶嘛，咁你觉得喂咁配你又觉得 O K 喎，即系佢而家唔系话揽住个即系嗰啲金发嗰啲。 系，性感柔麦啊，或者小衣人咁咯，系咪先？明白。 唔系嗰只啊嘛，咁你反而阿齐丝花郎嗰啲系同佢系对头嘅，系咯。 系。 即系佢反而嗰啲系打茄轮，但系其实大家系其实系做戏嘅啫，大家其实系你想笑嘅啫，喂呢种 O K 喎，即系呢种真系做得翻出嗰种即系真系 hero 嗰样嘢出嚟。 冇错， 系啊，即系佢亦都唔会话因为纯粹美式就会即系所动啊呢咁嘅嘢嘅，冇嘅其实吓，系咯， 冇错， 咁啊呢样嘢咯，系咯，咁 anyway 咁呢套就好睇嘅，好睇嘅，咁啊迟下我相信佢会再拉多啲人一齐玩嘅啦，相信 因为 系啊，越做越大啦个 brand， 咁你都开心嘅，即系觉得佢即系开头都惊 ，Paul Walker 唔喺度之后就会唔会，或者个 brand 叫做，即系佢就算唔完系个 brand 跌咗 walk 都唔好啦。咁但系睇得到呢集啊，好明显即系系第一套冇 Paul Walker 嘅情况底下而有个好口碑， 完全做到要做嘅嘢，即系冇话令到套戏跌咗嘅，咁好成功。 冇错， 咁我希望之后多再多翻啲咧，因为之前有外国仔又成，咁其实都几多种族嘅，咁其实啊。阿陳玉立其實係以色列特工嚟嘅，咁即其實之前係好國際嘅，咁而家因為嗰啲人都死咗啊嘛，即係角色啊死咗，咁我希望之後都多翻啲咧，咁會唔會都景甜咧？咁遲啲我唔知啊， 好大機會啊！一黐落去中國，喂咁啊，我去中國都要劈車噶嘛，喺啲桂林嗰啲石嗰度劈劈劈下，梗係景甜啦、啊。 好，不過呢套就唔同公司，所以就有機會唔係景甜，不過就加下啲中國人都唔奇。 不过我最后补充补完少少，第一嗱呢一套就你知转咗导演啦，个导演就唔系以往嘅Justin Lin 嘅，系啦。咁第二就佢系冇国内投资嘅，真系，即系 check 过啦。 系 啦， 全开头见到有 嗰个龙标嚟啊，因为咧你外语片要喺中国发行咧，咁可能佢唔想爆一个中国版本啊，咁嗰度一定要有个标，即系有嗰个中国乜中影咩发行。 系啊系啊系咯，哦， 系啦系啦，咁解啫，就冇，因为呢套肯定冇，真系全美投资就冇。 虽然呢位导演今次系第一次拍同嘅时候，但系佢其实以往咧同阿云迪素啊。Rock 啊，甚至乎柴斯芬，佢哋都係有合作開。 同埋嗰個女主角咯，女主角拍過套正嘢啊嘛，咩 Italian Job 啊，係嘛？偷天 啊，係啊， 偷天偷天換日，唔係，係啊，我正啊嗰套，但係嗰時冇咩人上嘅，香港叫咩名咧？佢唔係叫偷天換日嘅，香港個名好膠下嘅，香港叫天羅盜網啊。 好似係，唔 係 就係 啊，膠膠啲，但係好睇嘅呢套，威酷鬼型嘅。 唔係佢玩嗰啲車仔啊，嗰啲 Mini。 係啊 ，Mini Cooper 喺度揾偷黃金噶嘛。 唔 係 呢套 揸嚟揸去咁樣噶嘛。 唔係渣嘅喎，麥克華寶做嘅喎，麥克華寶啊。 係啊，同埋嗰時都有 Jason 啦，已經有 Jason 啦。 Jason 嘅呢套。 係啊 ，Jason， 跟住係啊，麥克華寶，同埋女主角咯，即係大魔頭咯，即係嗰個女仔咯，係咯。 咁呢套都係碾車嘅喎，掂嘅喎。 都碾車，但係佢揸 Mini 咯。 係絕對合格㗎，即係佢唔係無厘頭㗎，即係佢因為有拍過，佢冇拍過呢個系列，即係佢拍第一系列就全部。即係同呢班演員又一路全部有合作開，咁又佢都係有拍過呢啲碾車戲，咁所以其實今次係唔係佢第一次拍即係第一次拍呢個系列啫，但係佢唔係第一次拍呢類型戲，咁所以呢個係絕對老將嚟嘅，係 啊，同埋佢拿捏得好啊，你睇到啲飛車鏡頭，佢真係 handle 到，係啊，即 係。哦，咁我唔怪得點解今次咁合道啊，因為嗰套好合道嘅，你頭先講嗰套熱帶呢套， 係啊， 好睇啊，嗰套如果大家去揾嚟睇下，真係好睇嗰套，係。 係啊，好中意呢份咁啫嘛，嗰套就 係啊，正啊嗰套係啊，喂，咁啊好，係咪仲有嘢補充？新年講好少嘅，有冇嘢補充？ 有冇嘢補充？ 有冇補充？ 咁其實佢嗰度咁打一打都非常之正啊！咁但係咧，其實我有啲奇怪嘅，佢咪阿雲迪素咧咪偷咗 EMP 彈嘅，係 潛墨鬆彈 係。係啦，咁咧佢點解佢喺度用完之後咧，佢部車冇事嘅？ 係啊，我都唔係好明白，同埋佢用完後屘好多車都冇事啊。係 喎，點解？ 唔係佢唔知自己冇事，係後屘好多架車都冇事啊。 係咯。 系啊，佢自影响到个潜艇噶咯， 唔系佢机遇成机地都影响到，咁但系就系咯，佢好似即系咁系咪即系净系一下之后佢 reboot 翻之后就冇事嘅咧？咁系咪咁嘅？ 唔系我嘅理解系会烧晒所有电脑板噶嘛，即系如果任何 系咯照计系咁， 做嘅嘢都唔得噶嘛，一定系唔系令你停止运作，而系会烧晒，即系所有电子系统都烧晒噶嘛。佢好高嘅能量㗎嘛，即係你二個係喇，咁 自己架車冇事呢話係好神奇嘅。唔係不過唔係，其實有你可以裝一啲嘢去防呢樣嘢㗎。 喔、係咪要好勁嗰啲鋁片㗎係咪嗰啲銅係咪， 因為你好明顯見到佢架車係改得好勁㗎，後面咁你話佢有咁整過都解到嘅，不過你話如果至於其他車就冇理由囉。 系啦， 不過唔好問啦，呢套 係啦，真係冇問，即係啱啊！高登仔名言，高登仔名言，認真就輸了，好睇咪算咯，搞唔到咁啊！即係大家 算好合理嘅啲嘢 ，OK， 但係睇下 OK 啦，睇下嘅，係 啊，冇錯， 你直情當睇科幻片啊，就係當睇科幻片，我好滿足到啊，因為喂佢真係好勁啊，但係咁 hack 啲嘢嗰啲係你唔係仲唔係科幻片係咩啊？有曬成間 咩都 hack 到咁樣，個天眼又～ 咁樣樣。 天眼本身都已經唔正常啦，不過天眼就之前有㗎啦，黑妹設計。 係之前有，之前有，伏線嚟嘅，第四集邊有啊？ 係佢而家出翻曬之前啲嘢啊嘛，呢集其實就係攞曬以前好多元素擺翻嚟玩，咁所以根本已經係你當科幻片睇啊，你唔需要太過好好認真，你當佢啲科技有少少超出咗咯。現實嘅，咁你咁諗啦。咁因為你睇職業特工隊其實都係㗎，咁你又唔敏，咁即係等你根本已經當咗係有好多嗰啲怪科技嘛，咁你咪當呢度其實已經 course 咗去有少少嗰啲嘢㗎啦，其實。 冇錯， 係啊，咁樣啦，係啊。 咁同埋我個女嗰度咧，又係搞笑啊。 個女，哦，你講誒開頭踢踢波球隊， 係啊， 係我係嗰度係，唔係佢話你話佢咩開頭喺度專登跳嗰啲咩無理人嗰啲， 係啊，係咪肥仔嗰啲冇啊嘛？ 咪直情係咧，之前啱啱佢配音噶嘛，嗰套肥仔嗰度叫乜嘢？個肥佬啊， 肥仔，哎，我即刻查清，佢一即係一個肥後屘變咗細咗，變咗大隻噶嘛？唔係，佢同佢個 friend， 即係個黑鬼嘅，佢自己係大肥佬。跟住後屘 friend 咗嘅，啊， 唔係嗰套卡通啊， 因為 魔海奇緣啊， 嗰套卡通啊，我講，即係嗰套卡通佢係佢配音 啊，嗰個啊，係啊，嗰個魔海奇緣 係 啊，啱啊， 咁佢咪話佢其實自己都係呢啲咩無理族定乜鬼咁其實佢咪跳翻嗰啲戰舞咁樣啫嘛呢度。 但係咧，佢照計嗰個戰舞係 for Wubby 嘅 ，Wubby 係有跳嘅，係 咩？ 即係真係 Wubby Seven 嗰啲 Wubby 有嘅， 佢哋每人出場係有一拍舞嘅，咁但係當然未必咁 aggressive 啊，即係唔會咁樣真係露眼咁樣啤住人哋，咁又跳戰神㗎嘛，但係係會跳 tap 舞，又喺度，哦你好你好，哎呀咁啊咁樣。即 系 叫戰舞就激勵自己個 戰啊嘛，佢跳土人嗰只啊嘛，而家 係係啦，係有嘅 ，Wubby 係有咁嘅傳統，係啦 ，Wubby Seven 有嘅，係啦 咁樣。咁啊，總之都幾多玩嘢位咁啊，睇啦。 係啊，即係換味重咯呢啲，係啊，跟住又有扎索老婆啲人妻咧及住佢噶嘛，嗰扎都 OK 嘅。拉隊嗰扎咁樣，即係有呢啲咯，即係講到尾咪娛樂性咯，佢係咁安呢啲入去咯，係啊，即係就算一開頭都要加呢啲啊鹽花落去咁樣，係啦。 嚇，好，咁啊睇啊，冇嘢冇啦，喺呢度真係娛樂片，但係好精彩嘅一套娛樂片啊。 冇錯， 即係放假真係放完假都睇得嘅，都好睇嘅 ，OK。但係咁啊，喂，快啲要講咗邊度？係咪波士？ 跟住就喂 B B 波士咯，係嘛？卡片咁啊 ，B B 波士咧，啊波士 B B 波士 B B， 咁咧其實就係夢工場嘅喎，係嘛？唔係迪士尼嘅喎，我嘅理解啊。咁就第一就佢又唔係皮斯啦，咁就所以佢就個開頭大家係準時入去得㗎啦。佢開頭係冇卡片， 係 啊，係啊，我開頭都以為喂唔係有套不嬲有套短嘢，再一套長嘢咩咩，咁啊唔係嘅。咁啊第二咧就你問我好充滿計算嘅套嘢，咁就嗱既有小朋友B B 就賣萌啦。咁亦有呢個 boss 就玩串嘴啦，咁啊好撞嘅，即係一來佢會 Q， 咁後尾故事情節講佢又唔飲佢嗰啲配方奶咧，佢又會即係失控地會變翻 Q， 咁啊 Q 咁啊，但係又會即係變翻，哎呦死啦！要快啲，要快啲，要快啲完成任務，如果唔係又會變翻 B B 仔，即係有啲咁嘅咁樣嘅嘅情節嘅。我睇 定係英文。唔係粵語， 我粵語粵語睇粵語，我睇粵語，我因為卡通片我睇粵語啦，係啦，我想睇埋香港配音嘅水準。咁啊，波配盞鬼嘅，盞鬼嘅，即係我覺得 OK 嘅，即係個粵語唔差。咁而又有賣萌，咁佢入邊有啲 touching 位就有個叫做嗱，佢第一佢講嘢個佢好核心個感情就係一個大佬原本啊萬千寵愛在一身啦，當有個 B B 仔出現，個細佬出現，係啦，佢就會即係叫做哇咁咧父母嘅咁你因為 B B 嘛，咁父母梗係全部投放曬啲時間啊，又要喂佢飲奶啊，即係又要顧住佢安全。咁 B B 嗰一年你一定係失寵噶嘛，即係唔好話失寵，叫做你個資源個分配都一定會少咗好多。咁呢個就佢好表述到，即係喺呢個咁樣原本我係人人都錫我，點解多咗個細佬而又會嘢要同人分？咁呢個分享係一個獨生子嚟嘅，佢唔理解嘛。嗱，佢呢個情感嘅掌握做得好嘅，佢入邊演繹得係好，好用小朋友角度話到俾你聽，即係我唔明咩叫分享，我點解有個 B B 有個細路，我要同佢 share 父母嘅愛或者時間。咁佢表述得好，咁呢個亦都係叫做呢個可能即係對我其實我兩兄弟，咁我細個都會有咁嘅情況。咁大佬又開頭唔係好鍾意我，咁其實幾你問我係貼地嘅，即係呢一個嘅情感。咁但係個故仔又好離地喎，就因為佢又講到個 BB 即係直情係大人嚟嘅，即係應該話智商係大人，就因為飲 飲咗啲配方奶，要飲咗啲配方奶 keep 住佢就冇唔會有個小朋友嘅即係變返小朋友萌嘅狀態啦。咁佢就直頭係背後就講到就好鬼超現實㗎，就話其實 BB 呢來自上面又有個乜乜乜，即係另一個空間囉，懷疑我唔知係咪天堂定咩。咁有個 BB 製造工場，咁入面呢原來啲之優嘅 BB 呢就係、是、管理層，佢就係其中一個管理層，佢落嚟人間就有任務，個任務呢咁好搞笑嘅，個大橋任務就係話即係啊而家人類呢鍾意啲狗仔多過鍾意 BB。咁啊，唔得，呢個可愛就地位啊，俾只狗仔去動搖，咁於是決定就要揾呢個新嘅狗嘅品種，咁同埋要即係破壞佢。係 佢話佢如果冇人再要 BB 嘅話，佢間公司會執笠，但其實即係話會人類滅絕咗。 係啦，即係接近有少少去到世界議題嘅，即係少少家事，但係就玩到又要拯救世界嗰只嘅。咁當然入邊啊，嬉笑怒罵啦，乜都有，咁亦都跌跌碰碰。咁啊，曬有介事咁，但係就都係 B B 仔做啲好得意嘅嘢啫。但係就望落去就好緊張刺激啊！哇，咁又飛車又成咁樣嘅，咁即係乜鬼都有嘅，娛樂性十足。咁但係呢，你問我 Over 睇完，我覺得咧呢套戲我自己啊，主觀咁啫。我覺得調翻轉就因為太足，樣樣都有，就包羅萬有。咁但係呢，就因為樣樣都有咧，我就覺得睇完我好似冇嘢，睇完我冇嘢留低。即係我冇嘢會有個場景 amazing 到我，又唔似想當年優秀大都會係講物種嘅，咁即係有啲寓意呢套冇。咁你話佢完全冇又唔係，佢都有啲講返即係兄弟情，最後個 boss 就寧願做 BB 都唔做個 boss 嘅，即係有少少咁抉擇，親情可貴咁樣。咁亦都中間個 touch 位講話，原來 boss 雖然好叻啦，但原來佢boss 如果你咁樣你咁叻，咁你咪冇童年，你咪冇經歷過由小朋友被人爱嘅一刻，咁、那个 boss 都有啲感，即系感触咗。 因为佢一出世已经系 系啦，已经咁叻啦嘛， 大人啊嘛，佢已经 系啦。咁佢就话其实系我冇童年噶，不过我都未拥有过，其实唔叫失去嘅咁样，即系都有啲有啲心思嘅对话，就想即系呢啲又 get 拍俾大人睇啊，就唔系俾小朋友睇。咁但系你话 Over All 如果对比喺以往嘅狮子作品，因为以往迪士尼嗰啲太高水准，即系我嗱我唔系话佢差呢套，咁但系如果你话以对比翻迪士尼近期，即系七载近期啲太劲啊嘛，嗱即系唔系个肥仔嗰套，包括就系话你困乐优秀难都会。你困落呢個 inside out 玩住老朋友，你當 even 你困落去星夢動物園，你一定輸呢套，因為即係嗰啲睇完我真係係覺得開心，雅俗共賞會拍手掌。呢套睇完我覺得係娛樂性夠，或者小朋友會笑，睇我小朋友現場氣氛好，畫面好靚，情節好夠，唔悶，冇悶位，又有少少心思，喂，好似樣樣都做到一樣啦，想點啊？但係出嚟個效果就係冇玩轉老朋友或者優秀大都會星星無略咁好，咁呢個就我評價咯。即係我調翻轉，我會覺得好似計算太多，就機關算盡，就太過堆砌啊。係啦，呢、這個就係咁啊。 唔犀利啊！阿北打又有耳塞嘅講嘢。 啊咩？ 聽到？ 我聽到有啲回音啊，啲四字語嗰陣時係。唔係，但 OK 啊，啱啱咁樣講 OK。 冇錯冇錯，即係太過堆砌，計算太盡，咁就反而我覺得好即係係咯，變咗雞尾酒色，樣樣都有。咁但係就 Over All 就冇一個好感動我哋， 即 係或者大成嘅主題， 冇一個好深刻嘅比喻。 冇錯， 即係佢好多嘢，但係唔深刻咁樣。好啦，咁啊，新年啊，新年講。 系咯，呢个 咁我啊觉得佢呢套其实都 OK 嘅。如果你话就咁一家大细入场睇，咁但系咧就千祈唔好带 B B 入去睇啦。 哦，点解？ 点解？你惊嘈啦？ 唔系，因为咧我嗰场咧就系、至少我听到应该有三至四个 B B 啊，真系入带啲人带 B B 入去睇咧，就啲 B B 系喊嘅。 啲 B B 你睇咩戏都喊噶啦。佢太細嗰啲 BB 真係睇咩戲都喊㗎，你一光啲就喊，黑啲就喊。 係呀係呀，咁佢亦都有嗰、那個壞人啦、啊、咁佢有個手下係大隻佬㗎嘛，咁嗰個佢都有即係呢，佢雖然已經撳到好低佢嗰個所謂恐怖感啦，即係咁通常即係呢啲戲咁都會有個間隔，咁會整到佢好恐怖㗎嘛，咁但係佢都盡量撳低，但係都嚇親啲 BB 啲 BB 真係有睇㗎。 是啊是啊。 哇，犀利喎。 但呢樣我就真係調翻轉係，我覺得即係香港觀眾啲公德心咯。你即係其實你太細 B B， 你打入去都睇唔到啦。即係佢可能字都未，唔好話聽，佢都未講唔到嘢。即係咁，你雖然粵語啫，咁但你都要聽得明廣東話，你先有意思嘛睇戲。咁有啲一歲兩歲手抱都答佢，咁為咩咧？你因為你騷擾到人噶嘛。 外國咧有啲戲院咧，佢就有啲咁嘅，即係俾你啲 B B 喺度，俾受仔。唔係啊，喺度玩嘅地方。 哦，即係兒童遊樂場咁樣 低佢先。 係啦，冇錯啦，你唔好入場騷擾人。 係啦，記住喺度啊嘛，係啊，啱啱啱。 有啲咁嘅嘢嘅，咁但係你香港就唔會搞呢啲啦，係嘛？ 會啊，有佢起多間院都過。 整個浴室喺度咁啊，係咯，唔會噶嘛，係咪先？咁你嘈住人咁啊，唔係個 B B 又唔使買飛啊嘛，你要知道係嘛？幾多歲以下唔使啊？ 好似而家三歲以下先唔使咯，三歲以上都要。有兒童飛㗎嘛，係 啊，咁啱啊，係啊，啲 B B 啊， 唔係你問我，起碼有一定，你起碼都測試過，因為你真係公德心啫。因為咧，嗱，你一定要搞啊嘛，個僆仔真係喊，喋喋聲，你一定騷擾佢，咁你一定又要帶佢出去。 佢自己都成日喺度係咁，又著手機，又篤又剩啦，大聲講嘢啦，佢個騷擾性仲勁過個 B B 啦，係咪？ 係咁啊，成即都有呢啲人。咁但係你 B B， 因為你一失控咧，你又要最慘咧要帶佢出去喎。帶佢出嚟咧，往往你帶出去你唔睇就算，佢又唔係喎。啲家長帶出去 settle 咗，成日可能心思思啊，俾啲錢睇埋，又入翻嚟啲又帶你啲我嘛。你入翻嚟，佢又喊又出。其實你戲院入邊最大就出出入入，你最騷擾噶嘛？你明係嘛？即係唔止話你喺入邊喊啊，你一行出去咁，又要縮腳，又遮咗個形。 嗱，呢個冇辦法嘅，因為你香港戲院，如果你用國際級數咧，佢係。唔合格㗎好多嘢。 啱啱啱係。加得滯 呀。你話傷殘呢啲呢就可能唔知咪有條例管制呀。咁佢然之後有即係 access 就冇嘅俾。但係呢傷殘佢都唔係完全係合格喎。因為呢香港呢冇乜戲係有呢、這個即係呢、這個佢哋叫做乜嘢呢嗰、那個即係有人即係一係就有字幕啦一係就有呢、這個當然字幕佢呢度畫面有咗㗎啦 ,ok? 咁佢畫面係有中英㗎係咪都有用中英字幕係咪 正常有囉正常普通有囉不過肯定 有英 囉。唔一定有英咁即係都有字幕啦 ,ok? 咁但係佢就唔會有嗰個叫做講個故仔嗰樣嘢叫咩 喔、哦、即係咩口述電影係咪即係俾啲盲人睇 有部機咁樣俾你大啲咁嗰啲係咪你講。 似乎係所有嘅戲西片佢自己係有嘅。咁係英文㗎啦當然係啦。咁外國呢個成係你話需要呢咁當然佢寫明嘅邊一個院邊一個場有呢樣嘢咁但係佢總會撥一啲院有啲場係有嘅。咁當然都唔係所有戲但大部分戲都有嘅。咁但係香港呢好似似乎喺呢方面就係好差嘅即係冇啊即係根本冇乜邊套戲有啊成係。連出碟都只不過係得幾套戲有啊即係呢樣嘢。出到碟都冇呢樣嘢㗎。咁所以其實你講呢啲呢其實就冇辦法嘅因為香港你喺電影院啊或者對電影呢件事呢其實都係純搵錢嘅啫。 明白。 佢唔超賣呀、啊、已經偷笑了。喂你唔好笑啊 香港就 我 就比較少嘅呢、這個情況。 香港又係畫位呀嘛。 係明白。 咁我唔知外國呢有啲即係以前啲唐人街嗰啲呀。鬼佬戲院係因為長期都唔係好多人睇戲呀咁鬼佬戲院亦都未止會超賣嘅但係唐人街呢就好中意超賣嘅，咁但係佢平時就唔理嘅，因為佢其實你知道，即係佢唐人街戲院有啲好得意嘅 policy 就係入咗唔使走嘅，你可以入去成日嘅，你睇幾次套戲都得嘅，即係佢唔會超賣嘅，因為咁變咗你有時方便你，有時你我中間入去一陣轉頭睇翻頭咁樣啊，咁佢唔理，或者有啲人入去涼冷氣咧，你唔好理佢咩目的啊，咁但係咧如果咧遇到呢啲咁嘅大片啊，即係以前咧嚇，以前如果遇到大片賭聖咩咁好勁噶嘛。咁你就大鑊啦咁一定個院爆晒人坐樓梯嘅。真係唔係講少真係有呢啲超賣嘅情況嘅戲院都。咁但係戲院就佢理得你啊你坐樓梯好跌羅漢啊好重要你喺坐喺入面咪只穩定笨囉。 穩定搞係。 係啦咁未至於話超賣到話連樓梯都坐唔到未去到呢個程度。咁但係如果係嘅唔知使唔使拖啲人出嚟打呀我唔知使唔使。我真係。 係咁囉叫拖一定要咁樣拖法喎。 喂真係多啲嘅事啊大 佬。多啲嘅事啊。最嗰個肚腩一路出嚟一路去落樓梯。 Oh my god, 咁啊啲人啊。咁樣好。 好啦，咁呢套嘢咁大家评价点啊？觉得即系入唔入场睇啊？值唔值得大家入场睇？ 咁我都入场做，咁因为冇得拣嘛。你问我，即系嗱，我唔公道嘅，因为我未睇蓝精灵，我唔敢比较。我因为我不嬲中意蓝精灵嘅，以往嘅真人卡通嗰两集电影我都觉得正嘅，系拍得好开心，系好少即系儿童向啊。因为 点解会拣咗睇呢套咧？反而？ 但系就呢套咁大嘛，同埋我因为用免费飞，咁佢我系睇呢套先，咁我未睇我唔敢讲，咁但系咁永远长假期就一定要有小朋友戏嘅，我又觉得即系嗰啲唔好叫小朋友，叫合家欢戏咯，咁呢套就一定咯，咁我都话，咁你小朋友咪同睇呢套咯，咁另外两公婆你又去睇《狂野时速》咯，我即系系咪先？咁你可以一个假期睇两套戏啫。 咁配音事咧，嗱呢、這个蓝精灵就有呢个嘅阿 sa 啦。系啦， 黄 又蓝啦，同呢个徐天佑配音嘅， 哇，咁都算叫有声，都叫。呢套因为我呢套我就系见，我就系听到阿博啫，我都唔知个男主角边个配。如果 其他嗰啲应该都系啲配音， 真系配音员系嘛？系咯，我就借知佢 sell 都系 sell 阿博啫嘛。我见唔到即系个男咁男主角都重戏噶嘛，即系把声都好多对白噶嘛。我听唔出咯，因为你知咧，其实有时啲配音，譬如张继聪配音，佢把声其实配出嚟唔似张继聪噶，其实。即系你要特别仔细听先。 应该咁讲，你真系识配音嘅人咧，就会变声嘅。阿波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阿波唔得嘅，阿波唔得。你 系阿波 听得出佢系阿波嚟。系张继聪本身系配音出身噶，大佬。 系啊系啊，啱啱。 佢配音反而好专业嘅，演就我咧演就一般，即系做我一般啊。 咁而家都 OK 嘅，个形象都 OK。 嗱，其实形象咧，实质演出我唔觉得佢实在演得好好嘅，即系如果作为 一个 演员 ，OK。咁但系佢配音系几好嘅，配音唱歌佢都唔错，即系佢玩声系几好嘅，其实。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其实佢今次 Boss BB 咧，因为阿 Bob 咧，其实佢嗰个角色咧，反而系冇咁主角噶，反而系阿男主角，佢先即系佢阿哥啦，先至系主角。咁所以咧，佢咁样配咧，你就未至于觉得哇，好唔 OK 咁。 真系做到正正主角就冇唔系好得啦。即系上次搭阿麦玲玲嗰套咩话？ 我要发达。 玲玲嗰套我要发达。 系嘛？就即刻大家哇！ 即刻吓死，咪又系嗰啲咯，即系做绿叶 OK 咯，但系你担正唔得咯，即系情况咪同黄祖蓝一样啫嘛，即系黄祖蓝啊，佢 黄祖蓝担正喎，平时佢嗰啲老表系咯， 吓、啊，我接受唔到嘅啫， 偷天特务啊，你讲， 佢都唔系主角， 咁佢唔算担正，偷天入边， 刘德华都唔系主角， 系啊，刘德华都唔系主角，类似咯，咁所以即系有时系嘅，啲喜剧演员就即系。即系都你即系要拣咯，有时即系佢绿叶系好，你咪做绿叶咯，你唔可以话。 我唔系净系喜剧嘅，因为呢样嘢咧，其实张学友都系呢个问题嘅。 系啱。 即系张学友做戏几好喎，但系咧啊，永远佢一做佢嗱，其实唔系冇啊，中间佢嗰时都试过做过几套嗰啲江湖片都试过佢做，咁嗰时啲人 buy 嗰个，其实我自己系觉得真系争咗啲嘅，唔知点解嘅，有时你嗰个魅力嘅问题冇得讲嘅。唔係一定係佢。 好慘啊！其實因為咧，你知張學友咁耐啦，佢調翻轉，佢第一套電影《望國卡門》就攞男配。 唔係喎，佢反而而家做文藝片得喎。 係啊，但係問題佢攞起男配角之後，啲人就話佢咁耐以來從來未佢有提名，即係包括嗰陣時阿嫂啊、咩江湖啊咁樣。咁但係問題佢從來冇攞過獎，咁佢不嬲就話金像獎欠咗張學友一個男。 張學友做得好嘅。 唔係因為你，譬如你上年咧有套叫《暗色天堂》，我唔知唔知，即係法國嘅法文嘅語言，其實入面做得好正嘅張學友，即係個演技。但係佢最大鑊，佢撞咩啊？佢困落去，喂，啱啱嗰年係白雪踏雪尋梅立曬演技大滿貫啊嘛，咁輸咗俾郭富城嗰條戲啊，挫住啦。因為郭富城喺踏雪尋梅入面都唔係主角，踏雪尋梅主角係白子嘛應該。你話白子好戲過張學友，我都覺得順。郭富城入面其實做得就好普通嘅啫。不過啲人又話不嬲郭富城又個幾破格呢個演嘢就冇咁揭絲底 你 咁係咪？ 你講香港電影咁上樣？ 梗係香港啦， 好雲威威㗎，算啦，唔好講啦。 係啦，我覺得威威威或者叫講輩份，即係譬如你話劉青雲攞都唔會攞，我要成名啦。你講劉青雲咁好戲都，不過就算係排咁多年，到我要成名嗰下，嗰年又發覺冇乜人個輩份勁過你。阿梁朝偉最緊要冇戲，有幾個冇戲咁啊，俾劉青雲咯，即係真係好派餅嘅，你問我。 係啊，根本就係。所以 咁所以張學友咧，我就話啦，喂，咁樣落去咧，你張學友嗱，你再決心整多一套，佢總會有年翻翻個影帝。 唔係你捱到九十歲咧，最少都有終身成就獎嘅，你放心。 攞人獎 要到攞嗰啲嘢睇。 喂，但話時話咧，喂，依少少嘥話。我今個禮拜睇套咧，叫《海布斯》，咁其實一套紀錄片嚟嘅。 咩 嚟？咁《海布斯》就係叫做《遠大勇的》 哦， 海布藝術 套。 係啦，咁其實係一套上年嘅。咁但係咧，佢正啊正，因為佢紀錄片，佢就係嘅記錄啊，阮大勇嘅輝煌事蹟咯。咁你知阮大勇就啱啱今年就攞金像獎呢、這個最佳專業精神獎。咁於是咧，套戲就 reboot。咁而家其實你留意翻喺爆電中心咧，都有即係、一兩場啦。咁、我就即係邀請咗，我就過去睇，又有個叫做導演兼獎。喂，我摸過一世人啦，第一次我摸過金像獎，原來有分別嘅、專業精神獎嘅金像獎。真係金做，嗱應該唔講，真係道金，其他獎項係青同唔識嘅，只有專業精神獎同埋終身成就獎兩個係金像嚟嘅，真金，我摸上手，即係喺乜道金啊？入邊可能嚟噶，係道金啦。即係唔同嘅，即係證明呢啲真係俾業界成就嘅專業精神獎。即係雖然我都未專業精神獎好似阿終身成就獎好似成龍都嗰個係嘛？咁啊，咁我又亲眼见到阿阮大勇先生，咁啊，即系好 polite， 好亲切嘅，同埋啲即系，同埋我睇咗套戏，套戏估唔到佢纪录片咧，其实拍嗰个叫许思维啊，咁许思维其实边个咧？咁啊，名门之后嘅，咁佢其实 Sally 就许冠文个儿子嘅。系啦，咁我拍咗呢套戏，咁就真系系拿捏得好好，咁啊剪到佢自己剪翻，咁正嘅，因为好少纪录片，即系起码你都理解佢讲一个阮大勇嘅一个海报师，咁你都你问我， 你介绍翻咩人嚟嘅先？呢个阮大勇，大家唔知嘅。 阮大勇就系、是、最早啦，佢最早就系画咗《天才与白痴》一张电影 poster。咁你记住嗰阵时系七五年啦，电影咧就净系得电影手绘 poster 啫，得唔得？最多就一系剪贴，剪咗落去落报纸做啲 poster 宣传。咁但系咧，你最紧要就去到个戏院，咁你个戏院门口咪有啲画布啊嘛？咁你个画布之余，咁戏院最紧要就戏院上面有幅好大幅嘅墙噶嘛？咁嗰时就一定要靠就手绘，因为嗰时呢个世界未有偏塔，未有电脑噶。咁嗰啲叫海报师，得唔得？咁阮大勇就系当年即系呢当代最出名嘅海报师。咁而曾经咧，咁佢天才与白痴就画咗一幅，咁佢就话佢人生第一幅画就系画海报，即系电影海报就系画天才与白痴。佢就自荐俾阿天才与白痴就许氏兄弟嘅。咁许氏兄弟咧嗰刹那都唔系。揾咗天才與白痴做咗佢全部電影嘅 poster 嘅，不過就已經初露鋒芒啦。咁但係自從睇完之後咧，許冠文又好中意嘅。咁跟住之後佢就做半斤八兩啦。咁半斤八兩咧，先就話喂，我決定要，因為半斤八兩有啲喜劇效果啦，亦都係想另類啲咁樣。咁因為嗰陣時咧，就人人都係求真嘅。即意思咧，佢哋雖然受賄，但係就油彩、水彩、畫彩係廣告彩，但係個目標都係要盡量要重現到電影嘅入面嘅角色，畫個樣要求真，咁先為之好嘅海報師。咁但係阮大勇咧調翻轉，佢就係畫 Q 嘅，同埋係畫咗有啲叫做現代主義嘅入咗落去，即係佢 graphic 啲嗰啲嘅設 計。係啦，即係插畫啲。佢因為咧，佢就話原來阮大勇係廣告出身嘅，佢係好早年代就係啦，好早年代已經係幫啲外資嘅廣告就做插畫做分鏡，所以佢好明嗰個形顏色處理。咁佢好鍾意用啲鮮色啦，同埋佢重點就佢叫創咗個派，就係頭大身細一個叫做而家係嘅叫 Q 版嘅比例囉。但係嗰陣時計啫，好新嘅呢個 idea。咁佢畫咗半斤八兩，就係許冠文就主動揾阮大勇俾價錢佢。咁嗰陣時咧，第呢幅就係佢人生第二幅商業作品啦，就已經係2600蚊一幅。 哇！2600蚊 嗰陣時咧，嗰陣時啊，1蚊2蚊一碗粥嘅啫。咁2600蚊即係等於而家我諗100多萬啦，即係等翻而家物價。係啦，畫一幅啫，得唔得？畫一幅。嗱，佢記住佢海報師喎，佢唔係代表海報嘅複製員喎。嗱，兩件事佢套紀錄片都有講嘅。咁咧，嗱，如果你睇《幸運是我》咧，佢話嗰個阿魏英雄嗰個角色咧，其實話以前畫電影海報，其實佢就係咧拿住一份 A2 size 嘅海報，然後就有十幾個人喺個地下度畫大佢嘅，得唔得？咁嗰啲就叫海報複製員啦，你當。但係嗰啲都勁啊，因為佢可以憑住個構圖。间翻开，但系就变咗头像咁大嗰幅嘢，但系就靠人手画噶吓，喺个地下搵啲嘢油咁样。 咁佢咪佢係海報師，就係做個源頭，就係、是、設計嗰個海報，而又畫咗出嚟。 你等我解釋。 但之後就會有炸人就負責複製啦。 你等我解釋下。即係呢位先生咧，其實佢真係做設計嘅啫。OK， 即係就係原裝嗰種海報啫。你講緊嗰啲喺個戲院個嗰個棚上面嗰幅大嘢咧，或者細嗰啲都好啦嚇。咁其實攞住原裝嗰種海報咧，即係原裝海報都可以係西片，可以咩都得啦。OK， 可以係佢呢個講曬。 翻揼。 咁其實點樣翻揼咧？咁其實哇咁大幅嘢點樣做啊？咁原來佢就將幅嘢咧就間成一格格，咁咧就每人負責畫一格。咁 系啊， 所以拼翻埋就拼翻出嚟嘅。咁以前 冇错， 就好都几多人做呢样嘢噶。咁其实 唔系嗰时好多，因为未有偏淡啊，嗰时又未有电脑，又未有画笔。 我有睇过人去画呢啲嘢。咁嗰时好似喺系咪土瓜湾定咩，就有呢啲咁样嘅厂嘅。咁佢哋一幅幅啲咁嘅嘢。咁其实真系好劲。咁当然咧，有画得好，有画得唔好嘅。有啲人好豪放嘅。咁但系有啲人咧又画得几似嘅，即系佢虽然佢一定用简单啲画噶啦，即系一嗱你话阮大勇呢只咧，佢就系设计出嚟啊，佢嗰幅 poster， 但系鬼佬俾你嗰张好多时系分咗系相又有，或者系佢哋嗰啲系真人样噶嘛，咁其实咁佢就要画得好似嘅，咁如果你可以用好简单嘅笔触而画得似咧，咁你就劲，咁其实日本嗰边咧，佢就系有几个呢啲仲喺度嘅老先生，佢哋好即系好仲系好当佢系国宝嘅，因為我好多年前，我記得喺新宿站啊，好似係咪西口啊？佢嗰度出面嗰扎咁嘅廣告牌啊，其實嗰時都已經係用曬，即係已經係印刷嘅啦，印刷印咗好多年嘅啦，即係放大張 poster 嚟貼呢啲，不嬲都有嘅啦。佢竟然繼續喺嗰個位咧，係用佢哋呢種方法，好似係揾佢添啊，係畫啊，明明係可以印喎，佢唔印，專登畫啊。 哇咁 棍喎。但佢保留佢呢、這個係啦，當一個藝術咁樣。咁但係嗰啲唔係話展覽品喎，真係電影上緊嗰戲嚟㗎嘛。係啊，嘩，所以我覺得人哋就有呢個精神，就係、是、印刷就好耐啦，我哋香港都冇見人畫好耐啦。因為就係日本呢，即係我唔敢講而家仲有，但係我早好多年前我見到佢哋仲有，即係叫做 keep 住呢樣嘢。咁啊都當然亦都有拍啲紀錄片去，即係又係咁啦，即係 salute 翻呢啲咁樣嘅藝術家嘅喺佢眼中， 係啊，真係藝術家咯。咁同埋阮大勇佢話最成名就係畫完貼半斤八兩，咁成名咗啦。咁之後佢就話喺佢嘅人生，佢就係可以靠純粹畫電影海報，畫到92年可以俾錢去全家去加拿大移民嘅，得得喺香港有三等物業。咁但係最後佢又回流翻嚟香港，而家佢喺香港嘅，咁亦都叫重拾支畫筆咧，佢就而家就係破趣味啦。咁但係佢話係勁到咧，佢嘅人生佢只係拿過自己作品去主動向個客户。就是天才與白痴叫做自戰過一次。之後佢338套作品係全部係人哋求佢畫。 咁佢真係做得好嘅。 係啦佢係咁佢就話佢呢套紀錄片好突出就係話你作為一個創作人有邊個唔想你創作一樣嘢而係你飛升到即係因為後咪佢呢佢最之後話佢除咗天才與白痴啦半斤八兩最出名啦跟住佢畫咗林亞珍。同埋有個叫做《我愛夜來香》，呢兩個被譽為佢嘅巔峰作品嚟嘅。但係呢個都係講緊喺華人影壇入邊響曬啦。咁同埋佢最重點就係、是、啲人話揾阮大勇畫海報，嗰套戲一定收。你唔揾阮大勇，可能都收，但係唔未必關你個海報事。但係阮大勇畫你嘅海報收，就即係關阮大勇事咁啦。即係個海報夠吸引咁樣，咁即係咁講啦。嗰時傳咁傳啦。咁但係最緊要就係話咧，佢後屘就畫咗佢四幅李小龍。咁其實李小龍你喺網上面你 search 下就知啦。 好犀利！ 嗰四幅李小龍咧就令到阮大勇呢個朵就飛升國際啦，調翻轉，其實而家阮大勇個名咧，你問我係外國仲響過喺香港。你嗱你其實你唔係有呢套紀錄片咧，你問我細佬邊識邊個阮大勇？咁但係問題外國就真係覺得佢 amazing 啦。佢就係靠李小龍嗰四幅，即係嗰四幅好正嘅，係好攞到李小龍喎。佢唔係 Q 嘅，就嗰四幅。因為佢阮大勇都唔係借畫 Q 㗎，佢除咗 Q 響朵啦，佢另外去玩第二啲感覺都 OK。咁佢直至到而家，咁咧其實原來佢係92年移民啦，跟住佢係有15年冇畫過畫嘅。跟住原來佢喺個片度先講，就話原來阮大勇就話咧，我真係好單純，我其實唔叫自己做成就，我畫畫。我真係為飯為揾食，我為揾錢，我為擔起頭家。其實我本質咧，我唔中意畫畫。咁所以退休後咧，即係叫做結業問之後咧，佢15年冇攞過畫筆，直至2007年咧，佢太太過身， 佢嗰刹那好想有样嘢要怀念佢太太，佢就重拾画笔，咁画完佢先话，去到而家啦，2007年之后啦，我而家画系真系为自己画咯，我系画课兴趣啦，咁而个笔锋都改咗嘅，咁而呢集后创作呢集咧，喺外国咧系可以，英国话搞个画展啦，跟住又话喺咩苏宁行嗰度可以拍卖啦，咁佢系咩市响香唯一一个海报原稿可以拍卖嘅人，即系当画作当艺术品卖嘢咁样。咁就係咁啦，即係 香港 大用 睇完唔識呢啲人 嘅。其實我嗰輩都識嘅，因為我細個睇戲真係望，佢真係望到袁大勇嘅海報。咁當然我未必即係未有呢套戲，我噏唔出袁大勇 exactly 嗰三個字。但我知道有位姓袁嘅，即係依類畫風嘅人，咁類似咁咯。咁但係自從攞咗專業精神獎咁就知啦。咁但係你問我新嗰輩就真係唔識啦。系啦，即系我细佬都完全唔知道，直头佢唔认得有呢啲咁嘅 poster， 即系佢唔觉得 amazing， 佢只系觉得啊咁似 cut 神嘅，有啲人咁讲。调翻转，哇咁咁即系又系嗰啲问题咯，即系反翻转咁样，系啊，即系公学抄 Westworld 嗰只。 唔系咁你话嗰时玉龙漫画已经系画呢种画风噶啦，使乜？ 啊，唔系玉龙漫画咪就系阮大勇画咯，佢而家就讲啊，因为嗰阵时黄玉郎要高薪揾啊，就系因为知道阮大勇嘅。嘅 poster 吸引啦，所以玉郎漫画嘅封面系画咗唔知150期嘅，系啊系啦，即系都系 amazing。咁啊，所以系咁啊，好高成就嘅。咁我现场睇，佢因为致敬场啦，其实根本上嘉年华会嚟睇嗰啲全部识嘅，即系直头阮大勇识嘅，咁就真系好好气氛咯，影晒相，跟住我最正，佢轮住俾你摸金像奖添啊，姐。 唔系呢啲其实真系好 fans 向噶，你 系啊，咁我都合理，即系我明嘅，你呢啲咁嘅纪录片，你都系一个比较讲一个人嘅事迹，系好个人化，咁睇 你自己咯。 一般人 系啊，睇你想唔想睇。 一般人系连高坤佢都觉得系 so what 嘅，你知唔知？哇，高坤你大佬你。光之之父都 so what， 咁你个海报佬算系咩人啫？对佢嚟讲啱唔啱啊？你话乜鬼嘢咩鬼佬上色，佢关佢差事？喂， 最大话就系佢觉得高坤 so what， 但系同期佢睇紧啊边个嗰个战男，啱啱嗰个战男咩啊？即系嗰个香港有无线嗰咩？谢咩啊？唔系，听唔到。即系啱啱战男咧，有咩拍住嗰条女咧，成日讲噶嘛，虞姬啊。啊，唔知咩，郑子成啊，唔系，唔记得。 边个啊？ 即系佢觉得啲艺员嗰啲系紧要咯，系啦，但系高坤就苏旺。 边个啊？你讲边个啊？你讲唱歌嗰个？ 系啊， 郑俊宏。 无线咯，其实我冇好冇睇无线。 系嘛？你讲。 无线嗰个叫咩？ 郑俊宏啊嘛？你讲。 系啊，郑俊宏，系郑俊宏咯，咪咯，即系佢系啦，即系高坤就苏旺，但系郑俊宏啲资料佢又跟到好足咁样咯，即系而家就系咁啊。 咁鄭俊宏佢識啊嘛，高坤係邊個嚟嘅啫？係咪先？係咪先？光纖喎咩嚟㗎？係嘛？即係關我咩事啊？你明唔明啊？咁你啲咁嘅海報佬，喂，我講個親身經歷俾你聽，即係唔係海報佬嚟嘅 ？OK， 你而家仲冇見人哋係喺個鐵閘度畫嘢㗎？好少啦，係咪？因為如果個鐵閘需要有個廣告位有個嘢，而家都係即係曬個嘢黐上去啦，一條條係咪？都係一定係咁做。咁我都仲有幸咧，見到有師傅啊，就銅鑼灣啫，就銅鑼灣 SOGO 對面一間標鋪啫。我講埋俾你聽都冇所謂嚇。咁佢就係畫嘅。咁但係咧，你近睇當然覺得唔似啦，但你遠睇咧，哇，好犀利嘅！即係你一遠睇咧，佢好真嘅。 哦，明白。 好大喎，即係標好大嘅喎，即係你成個鐵路佢畫緊個標個標鈎嗰度喎，好犀利。佢就咁徒手畫嘅啫，哇！我睇到，喂，我真係企咗度睇，因為我未試過，即係現場睇啊嘛。你畫好咗梗係睇過啦，意思你睇住人哋畫，我未試過。咁我嚇咁啊，當然我睇得咁上一鐘數嘅，咁啊總會有人見到嘅，但係 SOGO 對面啫，係嘛？啊之後咧，有啲朋友聚會咧，咁我俾人唱喎，即係話我啊無聊啊，喺街睇人遊遊啊。 哦，明白，咁啊真系好侮辱喎！ 哇，大佬，唔系你， 人哋画紧画作嘛？ 一嚟你，唔系首先你侮辱我先，系嘛？即系朋友嚟嘅，你见到我喺度睇人哋喺度画呢啲嘢，咁喂，咁你都知我系都读啲相关嘅嘢，或者喂，咁唔系无厘头嘅喎， 系 所以我可能喂，咁嗰单 job 我有份啊，唔顶喎，你知唔知先？ 系 第一，你做咩话我喺度睇咗人游？喂，可能或者我监工嘅，你点知啊？ 嗯， 你点知啊？你知唔知先？ 咁你街见我整緊啲嘢，咁我唔係無聊㗎嘛，咁你係咪咁咩無聊呢？咁第一係咁。咁當然可能佢又見我唔似係開工啦，我好似真係喺度睇咁樣嘅，的確。咁第二，你係侮辱緊人哋嗰個師傅。即係我就唔覺得嗰個係一個，即係當然。 有。 即係我覺得佢嗰個都係一個藝術嚟嘅本身。雖然嗰個點講呢，因為有人將 fine art 咁就會分得開啲。咁你直情你呢啲做 commercial， 甚至你做台報嗰啲，佢都唔覺得係藝術。Okay？ 有人係咁樣睇。咁但係唔緊要唔緊要 ,ok? 但係佢而家呢啲情況呢，你個咩油漆師傅咁樣嚟嘅。即係油鐵閘呀，你明唔明？ 是啊，你将即是油漆同人哋画作油画画就即是两件事嚟嘅，咪咯。 是吧，即是我唔知啊，是啦。咁哇大佬，咁你化妆啊，唔通同敏屎系同一件事啊。即是敏都系敏啲啦，个屎忽度咁样啫嘛，好似系嘛。喂大佬，唔知唔系啦大佬。咁你话咁个理发师系咩剪草啊。喂，即是你两样嘢你将佢扁到最低，你明唔明？哇 ,jazz 音乐又咩厕所音乐啊，电梯音乐。喂，香港啊，好多啲咩人啊，我同大家讲啊，即系直情系睇唔起知识，睇唔起艺术、 文化产业，系明白？ 唔系佢冇，佢就系有钱啫嘛，睇钱啫嘛。 嗯。 唔系咁，如果咁你幅嘢可以卖到，即系嗱，咁你话阮大勇都劲啊，咪 poster 卖紧几多？佢卖紧几多？佢一幅 拍卖咯，卖几多？ 卖几多钱啊？ 唔記得喎，不過佢都算係海報嚟計算貴嘅，佢喺個紀錄片入面講過，唔得人唔記得。 即係唔會係幾千萬啊？ 啊，咁又唔會，即係始終唔係名畫個價啦，係 啦。如果你話你幅嘢係蒙羅麗莎咁，佢又唔同喎。係。唉，咁你嘥氣啦，如果係咁。 但好搞笑喎，即係呢度提個話啦，佢阮大勇佢哋話咧，佢後到佢而家退休後啦，佢有啲角色佢會畫，佢好中意畫就好中意畫呢個馬年咩白蘭道，即係馬蘭道就係阿家富。咁另外仲有幾個角色我唔識啊，即係外國嘅。但係咧，佢香港知唔知中意畫邊個？你估佢唔到，佢好中意畫洛基兒 嘅。咁啊真 係。系啊，即系画洛基儿喎，佢画咗到幅，佢话觉得洛基儿好靓啊，个轮廓好靓，好有个味道咁样。咁佢即系总之华人嘅明星啊，当然佢有画张智尧啲嘅，但系佢就话佢真系中意系画马龙白兰度，画咗某几个嘅，唔知咩蒙娜丽莎，诶唔系蒙娜丽莎，即系我唔记得啦，即系嗰啲都好出名嘅荷里活女星，咁唯独就画洛基儿，咁啊即系有啲花边嘢咁啊。 冇嘅，咁个人口味咧呢啲。 系个人口味嘅，系啊。咁同埋咧，你讲得啱啦。头先你讲话铁闸咧，原来阿阮山画画，佢系冇画板嘅，佢亦都唔会直角垂直。佢话真正画画咧，唔能够个条颈同埋条腰咧，因为好似佢咁长时间画啦，唔会喺张台度画嘅。咁你畫喂會唔會搞變斜板啊？唔啱，佢話真正畫畫係垂直畫，佢嘅畫板就係咩？翻埋咗自己屋企個房門，佢唔係房門，係個大廳對門，佢大廳對門後面係裝咗塊鐵板嘅，係成塊 acrylic 平嘅鐵板裝咗喺個木門度。咁佢嘅畫咧係用啲磁石貼住落嗰塊鐵度，佢就咁企度畫嘅。但係佢係最正就係佢話呢個紀錄片係佢有史以來。第一次公開講佢點畫點 poster 喎，見個石堅。 我都睇過下佢啲短訪問嘅，雖然你話佢個口就話自己其實唔鍾意畫畫，其實佢講。 但咁係，我諗佢口講係 即係我睇佢根本佢一個好鍾意。 係佢即係咁講啦， 即係其實呢 咪應該話佢唔鍾意為糊口畫畫囉，即係可能佢之後真係為咗糊口而畫嘅啫。 咪呢個叫做嗰行厭嗰行啦，即係 系啦，冇错冇错。 其实我系中意，但系嗰样嘢你搞到我系要嚟搵。 系啊，或者你 我 日日个个礼拜逼住你一定要画乜乜，咁你咪唔中意咯。 所以我放低咗嗰阵咧，可能有好长时间都我唔想再画啦，咁解。 系啦，咁解。啱。而家佢都系咁讲，佢而家就话即系我开心就画，我唔使有 commitment。咁反而佢话佢去到另一个境界，同埋佢而家就话佢想求真啦，佢调翻转。 唔系佢真系做画家可以 嘅。系啊，佢而家就想试佢，同埋佢而家就话试咗水墨画，又试过铅笔素描。咁你睇到佢好开心啊，即系学到老做到老。咁你谂下佢咁嘅年纪，喂，其实佢都真系享受人生得啦。我啲就系中意钻研呢啲。哇，你睇到佢住美孚嚟噶，佢哇嗰度啊唔系美孚，杏花村嗰度嗰个厅咧，成个厅都系油彩嚟噶，即系成个厅冇电视机，净系翻咗铁闸。 佢就隨手都可以溝啲顏料就會油。哇！睇到佢啲筆咧快到咧，即係嗰啲畫線咧、畫圓形嗰啲位咧，哇！草稿跟住黑色，即係再畫，然後再有顏色咧，哇！即係順住，即係好純熟嘅咁咯。咁人哋又係咁，人哋畫咗即係。佢画咗三十八年咯， 冇啦，根本而家你话插画呢样嘢都冇噶啦，算啦。 系，咪电脑咯，揿粒掣即 Photoshop 执嘢咯。 佢话唔系嘅，嗱我听住佢亲口话呢啲唔系嘅 ，OK？ 佢话要用手画嘅， 系 ，OK？ 唔系佢唔系噶，佢梗系揾手画啦，系啊，我知道我话而家 佢就话唔可以揾电脑画噶，要用手画噶。 系啊，因为啲色唔同嘛，你同埋你有嗰种 texture 嘛。 唔止啊，唔止，佢话啲感觉嚟嘅。 系啊，感觉咯。 佢哋都系啲宫崎骏嗰辈噶啦，即系你话用电脑辅助咧就无可厚非嘅，呢、這个佢 OK， 大家都 agree 嘅。咁但系咧，你话我直情用电脑画咧，佢哋嗰辈系净觉得唔系嗰回事咯，个手感完全做唔到嘅。咁变咗即系其实冇噶啦，呢一辈即系走下一个走下一个噶，系啊。咁 同埋你睇，如果睇讲翻嗰套纪录片入边，其实 Love Sing 嘅咩叫 Love Sing 咧，系佢访问出嚟讲嘢嗰啲咧，全部已经系上晒神台啦。即係神台，即係意思一定係大，即係除咗許冠文、許冠傑啊、許冠英啊嗰啲啦，咁入面即係涉及到評畫嘅人咧，都係即係升級嘅咯。 有許冠英， 包括啊奇文傑啊、邱福龍啊，跟住做咩你噏得出啊？即係全部或者有啲係 我唔識啊。你話有許冠英唔喺度嘅啦咩？ 許冠英唔喺度，許冠傑許冠文係啊係啊冇錯。 除非你話以前有訪問落咁啦，除非話係咯。 但冇又系冇去边嘅，即系系啊冇去边，系许冠文许冠杰， 偷拍啦， 同埋又有许冠杰个仔，原来许冠杰个仔咧，曾经又跟过去学画画嘅，即系有个，咁佢好熟嘅，佢同许氏家族，同埋佢同奇文杰好熟嘅，系啦系啦，即系阿阮大勇系啦。 咁呢啲即系因为工作上合作啦，第一 系啦，咁 其实而家真系大家要趁啊呢啲宝啊仲喺度嗰阵啊，向佢哋多多学习，但系我发觉而家好多人就好漸視呢啲。 但系你睇咗套纪录片，你又唔会咁谂啦。即系如果你话本身你唔认识佢，你又睇套戏认识佢咯。二来佢入边，你又发觉你而家中意嘅好多而家年轻人中意，譬如 Cushion 啊，或者可能咩，人哋其实都系讲紧系视佢为 the dream 啊，即系唔止 the dream， 系视为神嘅。即系喺你自己而家你觉得会睇嘅人嘅口中，佢视为神嘅人。咁你睇咗你又会发觉，哦，原来系有咁嘅，即系个辈分高度。 眼中中意嗰啲人嘅眼中嘅神系垃圾嚟嘅，好多人系咁睇。 咁冇计啦吓，即系但系问系咯， 冇计啊，冇计。而家啲人佢唔会理嘅，佢根本唔会，佢中意呢样嘢，上面梗系基于好多嘢，但系基于嗰啲嘢咧，佢系完全觉得系垃圾嚟嘅，即系佢唔会觉得哇，咁嗰啲咪更加劲嘅嘢，咁唔系嘅。即系就唔会有一种传承啊咩啲咁嘅概念嘅冇嘅，即系佢可能觉得个人好犀利，喂咁呢个人个师傅咪仲犀利？嗱以前你好直觉觉得噶，所以你会觉得哇咁叶问好犀利，系李小龙师傅喎、啊、咁样，但系而家已经冇咗呢个概念噶啦，即系觉得扯咁死老鬼咯、啊，咩啫？系咪即系嗰套嘢勾啦咁样，即系嗰啲咁，即系可能佢中意嗰个人，因为嗰个人佢系搵电脑画噶嘛。 系， 咁但其实人哋用电脑画都系而家嘅事啫，人可能佢最初都系搵手画噶，佢 系啊，都系搵手画咯， 都系可能模仿嗰位老先生，佢唔理噶，根本佢一嗰啲人话，我都唔系中意佢嗰啲嘢， 系 咪？佢而家系好 raw 咁中意佢而家嗰啲嘢啊嘛，系咯，咁你算啦，冇办法噶，你好难叫而家啲人去睇呢啲嘢嘅，佢都系要等呢啲嘢消失晒啊，死晒啊，跟住你。搵都搵唔返嗰陣呢就有機會睇返轉頭啦 ,ok? 咁到時你冇㗎啦，因為而家呢咩都網絡呢，好多嘢消失咗就消失咗㗎啦。即係你而家唔趁仲可以保留嗰陣去保留呢就冇㗎。即係所以我哋成日咪講咩文化保育呢，算啦你即係當係唱歌啦，係咪 係 咪買玩具都買垃圾嗰啲啦，係咪呀，我都貼咗條片啦，即係人哋咪真唔係玩具嚟嘅，嗰啲係嗰啲含得真係嗰啲以前嗰啲啲稿啊，唔係即係嗰啲唔係稿嗰啲咩對白啊嗰啲啊，你會唔會迷呢啲嘢迷到連嗰啲對白嗰啲嘢你會錯？即係意思以前嗰份台稿啊， 係 佢錯去佢嚟做咩？我中意個超人啫嘛，咁唔係咁唔係喎，咁嗰係個台稿啊，大佬喂，你想象下，你想象下，即係星戰咁，你有星戰佢哋嗰時揸手嗰份台稿喎，真嘅喎嗰份嘢， 好冇正喎、 啊。如果係應該好正係咪？即係佢哋眼中係垃圾囉，爛紙嚟咋嘛，係咪？ 係。 嘩咩以前真係黑武士嗰把道具嗰把劍，咁唔係靚嘅，坐喺度好似膠條嗰把，好鬼好鬼好鬼簡陋嗰把，因為其實你知佢拍戲有好多㗎。 嗯， 有啲係好求其一打爛嘅嘅， 係啊，佢好多佢遇好多 好靚嗰支就梗係收埋咗喺阿佐耀路加斯屋企啊，咁可能佢有好多流咗出嚟嗰啲係好鬼渣嘅，真係好似一個桶咁油嗰個色嘅啫，唔係雖然係好簡陋，但係嗰套戲入面真正出現嘅其中一件道具咯，咁其實每一件其實喺美國啊個拍賣價都好貴嘅，即係其實根本嗰班人連寶都唔識。 系 好多草垃圾㗎嘛，你鍾意草大公仔仲整個倉頸參觀呢，叫古阿天阿樂咁上一個呢，係啦。咁你好多呢啲人啊就係佢哋嘅偶像啊，你明唔明啊，咁但係古天樂自己又話佢嘅偶像不連照狗喎，乜狗啊， 係 嗰班友真係話知你乜狗啊，係咪人哋嗰個就草啲有價值嘢，咁佢你覺得佢會學習咩，其實佢都係純粹admire 佢靚仔呢有錢咋嘛。 係。 嘥氣啦嘥氣啦。我諗好多人鍾意好多人嘅嘢都係因為佢嘅成就啫。因為佢或者佢出到嚟畫幾季畫呢啲嘢都搵到食喎咁樣咋嘛。係咪即係話馬榮成咩畫出彩虹喎。咁佢畫唔出彩虹畫到偶電你會唔會睇佢 係。 係咪即係佢畫咗好靚嗰啲嘢你會欣賞佢畫得你分出畫得靚咩，你欣賞佢搵到吃咋嘛。香港人就係咁啊，所以嘥氣啦，咁樣講鬼咩，佢根本就唔係喺背後嗰個藝術或者嗰啲嘢唔關事。咁你咩高坤啫係咪，嘩大佬咩呀大佬老人痴呆喎，我以為高山啫叫做正呀嘛。即係佢根本唔會尊重你嘅。嘥氣啦講乜嘢呀，你有啲咩搵到食咩權威嘢，咁佢咪嚟聽你講講咗係咪，冇料到㗎，但係嗰啲人冇喎、啊、你睇下好多都冇㗎，而家好多都冇料到㗎啦，咁佢只不過佢有知名度咋嘛， 係有知名度啫， 知名度咋嘛，咁佢哋咪追呢啲囉，冇用㗎，而家你喺網絡時代就係咁，咁你啲真真正正有料啊，有啲咁嘅老前輩佢哋聽都未聽過，你同佢講有套咁嘅紀錄片睇下佢採嘢都傻，嗱睇下嗱啲識管睇下聽咗我哋今集講有幾多人冇得睇㗎啦，已經冇得睇㗎啦。 有帶你博入囉，好似你要、哦、要去百老匯電影中心，你不如早啲買飛，而家都差唔多爆啦。咁就有幾場嘅，好似佢而家叫做，因為佢其實上年上過。 其實整個 即係係啦，上年咪我係啦， 整個個畫展添啦。 係啦，因為而家因應佢啱啱攞咗專業精神獎，咁啊 reboot 再上咁解啫。係啦，咁但係值得睇嘅，我真係覺得，因為 有人 我都呢啲戲你唔睇呢，你未必出碟噶嘛，你睇唔翻嘅。 即係我講嗰時個畫展更加啦，即係有 係啊，五十周年畫展，不過嚟緊又有，同埋如果中意阮大勇先生咧，佢有本正式集合咗佢 畫集， 達卅幾幅畫嘅書，佢就書展今年會出。 哦， 係啦，咁嗰本正，因為上次嗰本書咧係五十周年畫展嘅書啫嘛，係總之畫展見到嘅嘢變成書嘛，但係呢本係叫做真係佢人生，但佢話佢人生畫咗380多幅嘅，咁佢話有啲都流失咗， 冇辦法。 咁但係佢話而家現存手稿印到出嚟就係230多幅，咁就有本叫做終極集合。但係話嗰本呢外國訂單都爆啦，即係我都佢都話未知而家印幾多同埋香港預幾多量，咁但佢又話唔想做到好難嘅，即係佢都想有個有個數量囉，咁樣囉，係啦。 即係九龍城寨呀、啊、都係喺日本人同鬼佬眼中係 大嘅， 係咪 係呀係呀係呀，啱啊，榮源你香港本地人反而唔珍惜㗎嘛，但係外國嘩好 amazing 啊，我真係見呀，我因為嗱你知功課我咪話啦，佢有個位喺我哋後面土瓜灣㗎嘛，喂，我真係見到呢排呢係真，因為我哋嗰邊呢其實不嬲有好多旅遊巴呢，就啲嗰啲即係大陸妹呢過嚟食飯，有過嚟買手信，就係、是、啲旅客旅遊客區，但佢哋啲人嚟到係即係食飯啫。但我真係終於見到有隻鬼佬係過嚟特登影個等樓嘅相。 即 係睇得到佢明顯係睇完功課，佢覺得會 amazing 打卡嘅，即係煙嘅背包客嚟嘅。哇你睇幾 amazing， 我就我心我呢個土瓜灣區邊可能有見到個鬼佬孭背包過嚟。佢就真為真係睇完功課，佢影翻嗰個島。 就係揾呢啲景。 係啦，識揾條友，分咗佢覺得咁樣打卡喺外國，哇拗爆麗。即係喺外國我個飛，我個係啊，我個 IG 拗爆麗。但係香港屌日日行嗰邊人嚟。 咁嗰個電影啊景點遊啊已經係一個旅遊項目啊，唔係搞咁多啲咩啤酒節嘅嘥氣啊，咩幾多人足球多餘，但係 即係其實根本個香港個寶就係香港本身。 係。 好多做咩？佢根本都唔知寶，自己喺個寶嘅地方都唔知寶啊！ 系 呢个最适合拍科幻片嘅地方就系唔拍科幻片啦，专系。 系或者我调翻转系冇乜能力拍啦，会唔会啊？ 唔会唔会， 即系应该话你我哋话真系冇一个真系科幻剧嘅编剧啊嘛。 其实你科幻片我都讲多次啦，唔系一定要大 budget 或者上太空 ，OK 吓。 即系但系你写嗰、那个嗰、那个人才都少。 十年呢、這个呢、這个 approach 十年啊。十年本身佢係玩政治啦，當然。其實你可以唔係講政治㗎嘛，你可以探討其他社會問題㗎。係。其實已經係科幻片囉。 明白。 佢花咗幾多錢？ 係。 好平㗎嘛，大佬。你邊度關事呢？其實科幻係個題材嚟嘅，唔好賴。 明白。我都明 白。完全武特技都可以係科幻片，你講㗎啫，有時好多嘢係。或者你講啲好近未來嘅嘢，根本同而家差唔多嘅，根本其實你真係等於拍一念無明嘅啫。 係。 都冇點拍唔到。是个思维问题嚟嘅呢个 ,ok? 其实我哋个节目就係要讲呢啲嘢俾人听。即希望第时就真係有一班人呢就出嚟去做呢啲啦。咁你由细片做到大片，甚至乎由沟片开始拍。点解唔得嚟緊有呢、這个、今晚打丧尸拍唔到。 今晚打丧尸。 你 但 拍沟片你唔係拍嗰啲好认真咁嗰啲嘛。咁你唔係即我唔係沟片其实唔认真，个路线系玩嘢嘅。咁你唔使话啲特技好靓啊，啲嘢做到好咩㗎。咁你鬼佬拍溝片都佢係專登 raw 㗎喎，佢明明可以做靚啲，佢都專登做 raw 啲㗎喎。你睇日本嗰啲哇咩水喉喺度噴血嗰啲，咪呢啲咯。你覺得佢唔可以拍靚啲，佢得咁，但係其實溝片就係專登玩到咁㗎嘛。咁其實呢啲咪啱香港開起步咯，點解唔入啲咪拍唔到啊？其實你關公大戰外星人嗰啲已經係做緊呢啲嘅，即係我唔係講以前嗰套啊，講而家嗰啲玩嘢。 咦，短片嗰套啊，即係 GAV 嗰套啊，嗰套正啊。 短啊，都做緊呢啲嘢啊。OK， 咁其實而家我就覺得要多啲，好似呢啲咁樣嘅新一代嘅人出嚟拍咯，就唔好驚咗，成日就聽嗰班老鬼話科幻片死緊，你唔拍就死緊，我同你講。 明白。 如果你港產片以後仲繼續得，而家啲嘢係唔夠嘅。 系 系啊，其实你只系个思维啫嘛，你就系争个思维啫嘛。咁你喂，你咪学下去写咯。其实你以为好难咩？唔系咩都要开始嘅，你开始学你就识噶啦。OK， 你唔永远唔做就永远唔做，因为你连大陆都起步，全世界起步都系得香港唔拍嘅。喂，全世界几穷嘅地方都拍超人，都拍科幻啊？点解香港拍唔拍啊？香港其实你以电影嚟讲，香港一早就起飞咗啦。你比佢哋更有条件嘅，系因为佢哋。要 200%,300% 保证佢赚钱啊。 是。 所以关咩事啊，算啦，冇得讲冇得讲。咁你唔系join大陆囉，在大陆好拍好多科幻片㗎。但佢哋啲古仔唔得㗎。咁你咪搵会唔会有啲人去一起合作，咁去做啲即磨返啲好啲嘅科幻片呢。咁所以上次你话哇长城你话就算讲个几唔好都其实已经好过好多戏啊。嗱，我哋上咧咪贴过嗰套啦，咩几多公元几多话？ 2049， 四唔知几多啦，49系嘛？喂，大家睇下啦，咩鬼？唔系啊，嗰套垃圾嘅大陆啊， 有大陆嗰套我好记得系， 咁又翻 垃圾， 派咗个机械人，人形机人翻去学功夫，跟住功夫打低外星人，咩嚟啊，大佬？ 系 呢啲咁啊，唔好搞啦，再吓呢啲搞系冇用，但系呢啲有人抌钱拍。勾大头啊，大佬！咁你变咗，其实中国都需要有科幻片啦，香港都需要有科幻片嘅，即系呢个其实系世界潮流嚟噶。 明白。 系啊，同埋科幻片真系唔一定要大 budget 噶，唔系一定要打外星人噶，我呢啲系大家好错嘅观念嚟噶。其实科幻片最后就算佢讲太空讲嘅时候，其实佢都系探讨而家嘅社会噶，或者而家嘅问题噶。咁所以其实你直接去讲一啲探讨问题嘅嘢都得噶，唔使兜咁大个圈讲上太空噶。是啊，已经是一个很好科幻片来的。那你那些很多那些是讲精神的那些呢，其实那些没什么特技的。或者你上次火车爆炸那套叫什么危机解密。 是危机解密。 有什么特技呢，不是去一个火车跟着又 loop 回来 loop 什么特技，无线都拍到。 是。 这些东西。那古仔你写不到啫，那你就学一下写咯，吸收多一点咯，看得多就懂的啦。 明白。 是啦，即是不要那么死的思维就得的啦。是啦。喂好啦，那有没有戏要讲， 喂，咁我快講啦，指甲刀人魔啦，因為呢個 brand 就真係 OL 啦，游少老婆好鍾意。咁入面呢佢有第二大元素吸引人，就係鄭伊健。 咁其實我老婆嗰輩好鍾意鄭伊健。 好似有鄭伊健喎，真係 係。有鄭伊健，因為佢嗱你怎睇 poster 可能未必覺，因為咧鄭伊健飾演咧就係畫浪畫，佢因為佢呢套戲就將指甲刀人魔啦，原著就唔係咁嘅，原著指甲刀人魔係好香港生活化嘅一個情侶間嘅故事。咁兩個情侶其實佢哋想借指甲魔人魔呢個咁荒謬嘅議題去講男女關係嘅。 呢套會唔會都算係科幻片啊？可以當？ 咪一定算，因為佢真係話有種物種，佢話呢個世界有吸血鬼， 科幻片嚟啦， 有米人魚，有呢、這個北極咩咩大雪人。第二點解呢個世界冇指甲刀人魔咧？我就想物種就係指甲刀人魔。指甲刀人魔其實係我個外表同埋我哋所有嘢都係同人類一樣，不過我哋個腸胃其實係特別，我哋係食乜屙乜，食咪食乜嘔乜，除咗食指甲鉗。咁喂哇，系咪咩咩咩？我唔系食指甲，我系食指甲钳。咁系咪咩咩咩？唔系，你俾啲指甲钳嘅铁我食，我唔都唔得嘅。我一定食指甲钳。咁嗱，当然你话喂咁点解咧？咁你冇得讲啦。咁佢做乜要话咁？咁佢又话呢种物种咧喺地球存在已久嘅，即系咁讲啊个设定。咁但系咧就因为我系食指甲钳，咁咧就当年就俾啲人就当系魔啊，咁啊捉咗佢又烧死咁样，活烧死咁，所以我哋又会隐藏身份匿入去。咁但系咧，我哋指甲刀人魔同指甲刀人魔结婚，系 100% 生翻个都系指甲刀人魔，得唔得？咁所以我哋定咗即系祖先定咗条例，就话我哋唔想，因为咧发觉指甲刀人魔喺人类嘅社会好惨。佢成日俾人歧視，萬一俾人泄露咗你食指甲刀咧，你又好多俾人捉去燒啊，又捉去研究咁樣。咁佢唔想呢個悲劇重現，咁所以咧有明文規定，指甲刀人魔不能同指甲魔人魔戀愛，得唔得？咁啊，指甲刀聯魔係啊，佢哋個 concept 就係 let 啲，即係佢哋唔係話想犯險嘅其實。咁但係咧，確實就總會有人又一路有啦。咁揭垮咁啦，咁跟住就咁指甲刀人魔同人類戀愛咧，生出嚟嗰個咧係一半一半，有機會係指甲刀人魔，得唔得？咁佢又以咁樣嘅設定咁樣去講。咁但係咧套戲咧就加咗啲元素嘅，第一佢加咗滑浪元素嘅，即係有一個好似夏日摩摩茶嗰種感覺，即係喺個夏威夷海灘嘅小故事嘅即係張而家張孝全做啦，就撚啦。啊，以奇好 hit 啦，周冬雨 ，OK， 咁啊两个嘅爱情故事，咁悬念都系因为指甲刀人魔呢件事系好荒谬啊嘛，咁悬念系炮场系想用一个咁荒谬嘅事去侧写男女关系嘅，咁点解咁高咧？呢、這个嘢本身喺炮场 pose 入边最出咧，因为佢好搞嘢嘅，就个女主角当佢真心表白啦，佢同男主角讲我中意咗你，咁我中意咗你一定要讲，其实我系指甲刀人魔。咁其實係人都會唔明，係人都會唔信㗎嘛。咁然後透過指甲刀人魔去講究竟男女關係，我愛你，你可以證明咩？你都證明唔到啊。咁點解我係指甲刀人魔要證明俾你睇？我話係啊，係咯。咁佢其實要喺入跑場，想用咩樣嘢去講兩性關係嘅？咁其實幾高明嘅，佢本身個劇本係啦。咁但係咧嚟到電影咧，咁大家理解套戲就唔係跑場拍嘅，其實佢係監製啫。咁其實拍嗰、那個頭先以為台灣導演，其實唔係，佢係關智耀啊，其實係香港以前嘅攝影師咯。咁佢都攝過好多戲嘅，得唔得？咁就都而家做導演。咁之前就係分手100次就去拍嘅，就再說一次愛你係去攝影嘅，得唔得？咁所以佢都唔係第一套嘅電影，亦都係好資深嘅香港港產嘅攝影師。咁但係佢拍咧，你問我，佢就將個指甲刀人魔咧扭咗係一個幾純愛嘅故事咯，即係喺呢套戲入邊。嗱，我冇話過唔好嘅，不過如果你有睇過原著，你就知道彭浩翔嘅指甲刀人魔係高檔次好多。咁但係呢一套咧，佢將佢擺咗落去一個好雅俗咁常嘅初戀故事。不過佢都有個糾纏，就係、是。張孝全信唔信啊？嗱，周冬雨係接入到人魔，咁而最後周冬雨就走咗嘅。咁走之後咧，佢先發覺佢自己呢段信任關係係唔信啊周冬雨，所以先會破裂咯。咁從而最後佢就信咗周冬雨係接入到人魔，咁但係都揾唔翻佢啦。咁但係佢就寄咗個指甲鉗俾咗周冬雨食，咁而周冬雨又真係食指甲鉗嘅，咁佢好開心，咁樣就 ending 嘅。即係呢個故仔係一個幾純愛嘅愛情故事，咁但係中間幾大嘅篇章都係兩個愛情嘅啫。其實就某程度上，佢唔係入到人魔，佢係吸血鬼得。咁啊變咗，其實個檔次就低過跑場好多啊！你問我就 翻呢個設定就好難合理。你話自古已經有咧，咁你自古係冇呢個指甲鉗嘅啦，以前。 系咯， 嗱系啦，咁佢即系意思系啊，我哋香港啦。不过佢话佢估到佢啲画面都系估到话，女巫年代咁咯，即系类似咁，即系 係啊，佢又冇解釋嘅，不過佢又入面好搞笑，又話佢食支入鉗啦，但係又要食唔同款式嘅，咁同埋咧佢就其實一日食三四隻支入鉗嘅要，咁所以咧佢要買大量支入鉗擺屋企，咁但係問題就以前就冇咁多支入鉗，就要去人哋屋企偷，所以啲筷子及啲鉗人魔咧就會成日就中意去人哋屋企度玩，咁你發覺當你哇搞屋企搞完 party 啦，發覺唔見咗支入鉗咧，咁即係代表你身邊嘅朋友一定有個支入鉗人魔，咁即係有呢啲嘢魔嚟撞啲搞笑嘢出嚟咯，咁完全。都有嘅炮場都係咁嘅感覺，但炮場入邊最正 咧，話咧使唔使洗下隻入鉗，好似剪完腳甲啊咁樣嘅可能。 咁佢又話啦，真正食指甲鉗人魔，佢真係食一個純正嘅指甲鉗人魔。佢調翻轉唔中意食咁花巧，有啲夏威夷味道啊，上面又有中國畫啊，又整啲塑膠或者做食 brand Hello Kitty 指甲鉗啊，呢個就話真正中意指甲鉗人魔唔食呢啲，佢要食翻最純正、金屬感強、令立立大件、好純粹嘅指甲鉗，同埋未剪過指甲嘅指甲鉗。 你 剪過指甲啊？佢就真係咁食嘅，佢真係雜雜聲食嘅，佢電影都有嘅，真係睇住咁樣擘大口鴨鴨咁樣，即係餅乾咁嚼落肚。咁佢喺個跑場個小說入面都係咁描述，咁而中間跑場個高潮位，因為咁樣好悶㗎嘛，你咁樣都交代個設定嘅啫。高潮位就係個男主角唔信佢女朋友之後幾人魔，佢一定要個女朋友食指甲鉗俾佢睇，咁就衍生咗一紮對話好正嘅，就話我點證明你愛我？你夠話鍾意我一生一世，你點證明啊？你點證明啊？你點證明我啊？你劏個心俾我睇啊？咁點解我要食指甲鉗俾你睇？咁佢有啲嘢撞出嚟係搞嘢嘅跑場就係啊，就咁、是、咯。 Okay.系咯，唔系咁都几特别呢、這个题材的确，即 系系几棍噶，系啊， 就系咯，嗱呢个古仔虽然你唔可以话个咩好严谨嘅科幻，但起码个题材都特别啦。其实香港咪就系需要有多啲呢啲咁样嘅古仔咯， 冇错， 系咪？即系你有时虽然呢个古仔其实佢都系讲爱情，咁你的名字都系讲爱情嘅， 系啊，你咁讲，你太空潜航者都系爱情嚟噶，系咪先？ 即系话你讲嗰样嘢个主题可以系老生常谈，但你可唔可以都用一个新嘅角度、新嘅嘢去讲咧？系咯，即系时空又可以有个咁嘅故事，时空又可以有咁嘅故事，咁你食指甲钳都可以有个爱情故事啊嘛。咁其实需要多啲呢啲咯，系咯。咁而呢啲故仔会外国人睇系会觉得好特别嘅，即系你呢？我又未睇过个咁样嘅戏，咁样系咯。咁你日本啊嗰啲其實已經佢哋好成日都係會咁啦，係咪？即係你偵探故事，已經佢哋都成日會諗一啲新嘅，點樣可以再喺呢樣嘢度扭錄人揾啲新嘅？咁其實就係要咁啫嘛。我成日覺得香港就係兜嚟兜去，成日揾尋舊路啊， 係 唔好成日尋舊路，尋新路好啲，係啦。 係 咁你話冇出路，冇出路，其實冇出路，出路即係其實我覺得就算內地觀眾都中意睇新嘢嘅， 係 係咯，係咯。咁有時新嘢都係啲舊嘢幾樣結合啫，係咪都可以呀，係咪？咁當然亦都可以有新思維，咁其實咁解嘢，咁你科幻當然就係一個好好嘅其中一種囉，係囉。咁你其實呢個咁有想像力嘅故事呀，指甲鉗人魔咁呢都啱呀，即係你即係科奇幻啦，或者你叫呢啲做。 系啊，奇幻咯，叫做咁而呢度佢又拍得好精嘅，即系佢都唔拖嘅，个零钟嘅啫。咁就佢又加，即系好聪明啦，佢又加咗周冬雨啦。咁周冬雨你知嗰啲演技好另类噶嘛，即系佢嗰种佢个性格好另类，佢演嗰种女生。咁但系我觉得有啲失手嘅，就呢度睇得早啊。嗱，你睇完《指甲刀人魔》，你再睇《七月与安生》，咁你发觉《七月与安生》拍得周冬雨好型好靓，但系呢套咧拍到周冬雨系好型。即係都係好即係好奇異啊！佢啲對答好奇異，好穿嘅一個女仔，但係佢拍得佢核突嘅咁樣。即係我完全唔覺得周冬雨呢套戲入面美麗嘅，係睇得到佢冇身材啊，睇到佢細細粒啊，即係總之，我覺得佢係將佢嘅缺點就表露曬俾觀眾。你可以話係真我，但係我又覺得又真係好爭好遠咯。即係《七月與安生》就會睇得好 soft。好覺得係好兩種唔同嘅女生，但呢套呢我覺得好似拍到周冬雨有啲講客嘅，咁呢個我真係覺得係關個攝影同埋導演事嘅，即係功力爭好遠啦。咁而同埋佢出去玩食啊，即係玩到周冬雨即係啲假髮啦，佢啲顏衫嘅配搭好撞嘅，咁當然佢係配合返去現場夏威夷嗰種感覺嘅，即係佢好多有好多 graffiti 啊，架車啊，佢啲樹又執嗰啲色，咁即係佢係玩呢種嘅，即係啲色通係有啲鮮豔好撞嘅，咁但係你撞成套你又覺得 over 咗囉。 咪即係可能佢可以即係整到佢好怪係專登嘅，咁你 係呀係。 咁 冇錯，咁 故事呢就都係發生喺夏威夷係咪？ 係夏威夷，咁所以成個有助望做藍天白雲背景嘅，咁阿鄭伊健就係飾演阿張孝全個師傅，就係以前出名嘅世界冠軍滑浪，但佢而家老咗啦，佢就做啲滑浪板嘅，即係製作滑浪板，佢叫滑浪板師。咁佢都幾搞嘢，佢就話其中一個 point 就話咯，喂，你既然你製作滑浪板都有滑浪板師，點解我冇一個食指甲鉗嘅人麼？即係佢成日有呢啲過嚟做個對比玩咁樣咯。咁鄭伊健其實出得唔少戲份啫，但係我覺得佢做得好喎。呢套真係分鐘有機會提名男配角，我覺得。即係佢 打羽毛球嗰啲 係 嘛？ 唔係，係梗係好過。即係佢係好做到嗰種 mentor 嘅角色咯。而且佢咁你呢啲位梗係講起張孝全嘅，成日都有啲失落啦，又有啲迷失啦。咁中間就靠阿鄭伊健呢個角色就做啲開導咁樣。咁佢好出嘅個角色，但佢唔多戲㗎。即係我估鄭伊健一分鐘拍一日。 即係卡專 嘅 啫。OK。 係啊，好嘥嘅啫，就係啦。但係佢係好出嘅咁樣咯。咁至於成套戲就簡而精，最後。我覺得少少 happy ending 嘅，係啦，少少咯，咁樣就，但係就完全同跑場嗰個係完全唔同噶啦，即係唔關係嘅，除咗佢幾咁多人摸嘅啫，我覺得就完全唔係，你唔好諗住去睇跑場，佢風格同個古仔題材都已經唔同噶啦，係啊，都扭咗嘅咁樣。 好，仲有冇？ 即係咁，冇啦。 喂，嗱，咁我補少少啦，咁其實你喺網上面咧 search 呢個周迅啊，指甲刀人摸或者跑場。指甲刀人魔是會找回個周迅那套的。 哦，是啊。 好錯。 是啊，有一看的。YouTube。 看啊，那套正嘢。 好啦，下個禮拜冇啦，呢度今日咪講完啦，下個禮拜。 好想。 有啲咩有冇啲咩值得講啊， 下個禮拜。咁 我哋一陣仲有人接入嚟講第啲嘢。 下個禮拜啊，有個咩喎，如果你話科幻就要數到去 咩。大片㗎嘛。 拆弹专家咯，算唔算科幻啊？拆弹专家有喺个红隧道包喎，好劲喎，有长大场面。跟住脱皮巴巴咯，不过系下礼拜27号应该唔系下礼拜。脱皮巴巴就即系有啲科幻，即系一个吴镇宇饰演好多个角色咁啦，一啲穿越元素。跟住又春娇救志明咯，如果你话冇咯，其余你银河守护队啊27号先做。系啦，就咁啊！ 唔紧要，下个礼拜我哋再抄啊，咩讲嚟噶咁啊？ 系啦，抄下咩讲？好冇 ？Thank you， 下个礼拜再见大家，好冇？辛苦大家。我哋今日好长喎，我都讲两个钟，差唔多四嘅啫。 只啊，你讲咗两个几咯。 唉，好啊，越长越好啊 ，Thank you 晒。 个节日啊嘛，系咯，咁其实我哋好散嘅，之后啲嘢咁可以讲，又可以留翻下个礼拜嘅，咁唔紧要嘅，系咯，咁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咁啊 ，OK， 好， 冇唔该 ，Thank you 晒，下礼拜再见大家，拜拜，拜拜， 好，拜拜。 是啦，咁艾米都接咗入嚟，咁艾米同埋同大家讲下呢个雷神嗰个嚟緊嗰个，唔係即係个 trailer 啊，应该係 嘛。係前度预告啊，咁啊其实礼拜一就已经出咗啦，咁有好多人都喺度讨论又话究竟呢个洛基有咩角色啊，又有嗰个链烂个取嘅有咩人嚟，即係有啲朋友都会问啦，咁简单两句就係、是嗰、那個鏈爛個取咧就叫做Hela， 咁啊應該其實香港譯就應該叫赫拉噶啦，咁啊、台灣譯就海拉啦，咁啊其實都係講緊係地獄嘅女王咁嘅角色啦，咁啊其實同原著漫畫裡面就其實都好少話赫拉會鏈爛個取噶啦，咁但係電影就嚟到呢度。咁又做咗一個鏈爛個取咁嘅形式，咁其實就都見到佢呢邊呢度嘅改編幾大嘅出入啊個漫畫。咁啊，另外仲有就係、是、另外一個就係 Grandmaster 咧，就會係一個即係嗰個好似同阿洛基對到嗰個人物啊。咁亦都係即係一個長老嘅人嚟嘅。咁啊，同呢個收藏家即係。銀河守護隊嘅時候出現過收藏家都係，即係都係一啲比較古老嘅生命體啦，咁啊都幾萬歲命咁啊，佢哋形容到佢漫畫裏面有講到，咁啊比較特別嘅一個角色就係中意賭博啊同人，咁啊漫畫裏面最出名嘅就係同啊死神死亡嗰、那個係啦、死神即係同阿 Venus 有一手嗰個 Venus 嗰個死亡女神咧，就賭過就話要救翻一啲嘅超級英雄咁樣樣。咁呢個就比較出名嘅事蹟咧，就 Grandmaster 嘅。 咁啊，不過其實最主要咧講嘅就係《雷神三》呢個嘅個故事咧，其實就會講到佢呢個 Planet Hulk 嘅故事嘅漫畫故事啦。亦都係即係一個幾比較係 Hulk 嘅故事嘅漫畫故事入面比較出名、比較好睇嘅一個啊情節啊，一個分支出嚟嘅叫做外傳咁樣咧。咁啊喺呢度其實Planet Hulk 嘅故事大概咧就講啊呢個綠巨人啊，我哋變形合衣就去到呢個薩哈爾嘅星球，亦都係即係我哋喺見到呢個雷神跌咗落去嗰個好似垃圾堆嘅地方呢個星球咧咁嘅嗰個星球嚟嘅。咁就其實原本咧就話咧就要係有一個嘅叫做 Red King 嘅人物去控制去做做一個叫咩管治住呢個星球嘅。咁反而今次預告裏面就冇呢個 Red King 嘅現身啦，咁就反而變咗就 Grandmaster 好似係做一個管治嘅情況咁樣。咁其實另外仲有啲啲呢就係、是、另外仲有就係、是、其實嗰啲即係今部嘅作品係出咗好多嘅新角色，即係譬如好似係女武神啊，跟住又有叫 Executor 咁嘅呢啲嘅周邊角色嘅，其實都係呢、這個阿斯加嘅人嚟嘅，即係 Asgard 嘅人嚟嘅，咁亦都係同雷神一聲入死㗎啦。咁不過有啲特別嘅就係、是、今次呢部嘅作品裏面，我哋即係之前都會提過話有海姆達爾嗰個盔甲咧，就疑似就係呢個無限寶石嘅即係收藏住最後一粒嘅無限寶石嘅地方啦。咁喺呢度嘅預告入面咧，呢個海姆達爾就見到其實喺好短嘅，應該兩秒鐘佢閃過嘅啫。咁啊，迴旋斬咗隻怪之後咧，佢就見到啦，即係我 hold 住咗個 screen 嘅時候就見到咧，佢就係冇再著住嗰套盔甲嘅。咁啊，呢度係有少少即係可以大家諗下係唔係究竟赫拉係攞咗佢套衫，定係點樣，定係整爛咗套衫咁樣咯？咁你哋有咩睇法啊？ 我哋反而咪覺得佢個 style 咧，今次就話雷神就變咗搞笑，就行咗呢個銀河守護隊嘅沙羅路線嘅，亦都剪咗個係啦。咁佢亦都咧喺嗰個即係個片入面咧，就係咁用嗰啲好 old school 嘅嗰啲八十年代嘅咁嘅字體啊， 音樂，音樂都係啦。 咁佢全部好似係玩呢個通嘅，咁同埋咧，我就覺得佢聰明咧，就係唔再玩啊雷神喺地球嘅喺度，即係做埋啲戇居嘢啊！因為即係之前嗰幾集佢都仲喺地球，但係佢係從來都冇適應過地球人嘅生活啊嘛，即係仲係戇居居咁噶嘛。咁你變得唔好睇嘅根本，因為佢而家又取消咗個人間體呢個身份啦。咁喺地球咁咪繼續係雷神，不過我換翻件便裝啦咁。甚至乎佢冇換便裝，照搭地鐵咁。即係其實係因為嗰個 jokes 嚟，不過我諗啲人都係苦笑嘅，睇嗰班人都係話唔係係嘛咁樣。咁其實大家都唔係太鍾意睇佢喺地球，咁今次佢就索性喂，不如你去太空冒險啦，或者去你哋啲神界冒險啦，咁佢做返呢樣嘢呢，其實可能係更加適合即係佢而家塑造嘅呢、這個即係呢一個版本嘅雷神囉。都輾轉都去到都所謂都雷神都要拜拜㗎啦 ,ok, 咁到底係咪都係另一個交棒嘅一個轉捩點呢，咁樣咁都可以留意一下啦，係 係啦，咁嗰個 Tom 嗰個洛基已經講咗話呢一部係會佢嘅最後作品嚟嘅，做洛基咁就我唔知個意願係點樣，之後會唔會再續約呢，即係好興佢之後會做多兩部啦咁樣。 唔係咁你話客串出場嗰啲就 唔一定 嘅，客串出場你都話係會嘅，咁即係意思即係再正式拍就冇啫，咁客串應該會嘅，咁出下咁有時當探班拍兩個出嚟都好興下嘅 ，OK。咁呢個唔會正式再出啦，我覺得。咁因為連雷神呢個機會之後唔會㗎啦，係咯。咁佢到底會 咁啊？不過 最大嗰樣嘢咧，就其實點解即係好多人講到話呢個變形合衣嘅故事點解會出現喺呢個雷神三嘅電影裏面咧？咁其實大家我諗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啦。其實最主要嗰個版權問題咧，其實Hulk 嘅發行權啊，即係電影發行權咧，都唔係喺 Marvel Studios 嗰度。咁所以先至引申出呢、這個即係點解？佢哋想將呢個雷神嘅故事搬埋入去，即加入埋呢、這個Planet Hulk 嘅故事啊，咁樣樣即係兩個漫畫嘅故事變身做一個電影嘅合作嘅形式咁樣推出嚟，今次俾大家見咯。 咪但係 Hulk 咁最大一樣嘢呢樣嘢， 佢不嬲佢都唔想佢只有個電影啦，即係自從頭 嗰度。唔係㗎，其實你會見到其實佢好多嘅鏡頭，其實變形合衣係轉咗手，轉咗呢個演員之後，其實佢想即係塑造多啲嘢嘅，但係佢哋因為即係最大個版權問題都唔喺Marvel自己度，都唔喺迪士尼嗰度，咁所以其實佢哋寫唔到落去咯。我會咁睇。 佢唔 係 買翻嚟嘅咧咩？據我所知， 唔係㗎，Hulk 係買係冇做到㗎，冇做到買翻嚟嘅。其實佢依家係即係都同龍蜘蛛俠咁樣個情況一樣嘅啫喎。 哦，咁好嘅， 未 間到嘅。 其實都係 Sony 嗰度㗎，係 咩？ 係啊， 唔係，但係即係總之佢哋似乎係佢哋唔打算幫佢拍一個獨立電影咯，即係同黑寡婦一樣，你都係穿插喺即係每一套戲裏面出下算咁。我即係一開始又係咁嘅，即係嗰個我覺得佢哋對頭嗰兩套戲唔係滿意 嘅。係嘅， 係啊。 不過如果你話 份會大啲咯，因為如果你黑寡婦要開佢可以開嘅，但係佢都諗過嘅，咁但係佢都覺得就係唔使啦，咁咪穿插喺其他戲中咁。 不過你啱啱頭先講嗰樣嘢其實都啱嘅，即係點解雷神三突然之間搬翻上去呢個講外星嘅嘢啊咁樣，其實最主要都係大家唔中意睇佢喺地球上面嘅嘢。咁另外就係因為其實佢要接軌翻接住落去無限之戰啊嘛。咁其實有克拉嗰度嗰壇嘢其實都仲有一個叫做咩啊？團體啦，即係呢個 Fennel， 即係呢個滅霸都有個團體係叫做Black Order 噶嘛。咁其實都引申出，其實可能係真係想寫埋 Black Order 落去，咁所以嗰陣時克拉都有份喺 Black Order 都幫手幫Fennel 做嘢噶嘛。哦，咁其實即係如果你話係接軌上面，咁所以。即更大程度上就見到係真係想因為無限之戰，所以就落埋呢個講埋外太空啦咁樣樣，好似係咁。 咪唔出奇啊，因為你一太空咁，你都開咗守護隊有咁，冇所謂啦。即之前因為佢嗰時最初做嗰陣，個超人都係喺地球咁，你無端端講太空又好似九唔搭八，咁而家唔係啦嘛，可以講啦嘛。咁變咗，我覺得冇所謂咯。同埋佢真係比較適合去翻啲即係異世界嘅，即係佢本身呢個身份係啊。因為喺地球上面好戇居啊，覺得佢係啊，即係佢戇居到咧，去阿奇異博士度俾杯酒啊，飲杯酒識 refill 啫嘛。最緊你喺神界呢啲，喂乜唔係啊？英靈殿所有嘢識自己 refill 嘅咩？咁點解佢會未見過識 refill 嘅啤酒咧？咁我都覺得好奇嘅喎。 是啊是啊， 即是他見到地球啲嘢好奇唔出奇啊 ，refill 嘅啤酒佢屋企都有啦，點解佢會覺得出奇啊？係咯，咁真係唔知佢點解出奇啦，出奇啲乜你都有啊咁嘅啫，最多係啊，係嘛？好似未見過咁嘅喎，咦咁樣咁啊咁背嘅呢個神做得，係咯，即係我覺得佢唔係好得啦，佢真係真係係啦，即係上太空打翻啲太空怪獸咧，咁啊即係真係啱佢。咁同埋佢嗰支好似。反轉揸嘅螺絲批嗰支嘢係有咩出處咧？有冇？ 其實嗰個出處就係、是、其實都係北歐神話嗰、那個嗰、哦那個叫咩？Hercules， 即係嗰個海克力斯啊，即係大力士啊。係。因為佢哋Marvel 都有做過一個大力士嘅Marvel 英雄咁樣嘅嘢。 哦。 咁佢嗰支螺絲批就其實係抄翻自己漫畫嘅。 哦，即係有呢支嘢嘅， 有㗎有。 OK， 不過顏色上面梗係唔同啦，顏色我嘅印象中係全金色㗎， 即係唔係咁樣紅白紅白咁螺絲批咁。 係啦，咁啊同埋嗰只其實個盾牌咧，我睇頭嗰一次嗰陣時咧，我話誒立下眼啲圓形，跟住然之後好似有個頭咁，我以為 BB 八嚟嘅，即係星球大戰啫。立下眼個嗰啲樣 咁樣，係個 pattern 有啲啊， 係啊啲 pattern 有啲都似 BB 八。 嗱咁立下眼，除咗呢個之外，其實星戰嗰個你有冇意見咧？嗱，其實星戰都有個新個畫頭。 哦，系啊，星战嗰、那个，我唔夠胆讲嘢。 点解咧？点解唔讲嘢？都系 观众角度啫。我自己啲嗰啲唔系太识欣赏星战啲嘢，费事得罪人啦。 点解咧？唔紧要啊，都当大家倾偈啫嘛，可以讲嘅。如果你觉得唔好都可以讲嘅，你讲下讲一讲，睇有睇就得噶，点样讲啊？因為 你啊，同埋我都未睇星戰，我今日先睇咩咋？我今日先至睇嗰個咩狂野時代速度與激情咋？啱啱先，今朝先睇完。 哦，咁樣。 係啊，我慢人一步嘅，我做嘢。 咁好唔好睇啊？好唔好睇？ 你咁講，其實即係我會咁睇啦。呢個係永遠都可以循環嘅一個電影咯，電影圈咯，佢自己一個形成咗。即係好似阿 Tom Cruise 咁樣咧，佢自己點拍都得啊嘛。咁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呢個速度與激情可以一路拍落去。 係啊係啊， 大狂咯會係。係啦，咁因為即係你會睇到就係個老豆帶個仔出嚟，跟住個仔大過咗，跟住又可以救翻個老豆啊。咁即係一個救一個，咁呢個屋企嗰個家庭觀念咧，可以一路講落去。即係我會咁睇咯。佢講個其實。速度與激情呢樣嘢，大陸啦咁講啦，佢呢個其實最講就係講家人啊嘛，同埋賽車，咁永遠都係咧就講呢家人嘅，即係佢哋呢班朋友呢個團隊做嘅嘢就會影響到世界大事啊，咁個世界大事咧，即係嗰啲美國啊就會揾佢哋咧就利用去賽車咧嚟救翻佢哋個地球咁樣啊，永遠都係呢個梗嘅其實。咁我其實覺得又係咁，不過大家都會繼續消費入場，原因最主要都係睇翻佢啲都幾新穎啦，都唔知係咪新穎，都好似拍過下啦，啲咩落雨嗰個場，啲車揼落嚟嗰場，都印象中會拍過下啦，係嘛？ 唔係，即係你話佢話揾幾條索扯住架車啊，嗰啲咪之前殺手47咯，但係佢今次個 係啊， 佢今次設計得好啲啊嘛， 係啦、 啊，即係你想有條類似嘅橋，咁但係今次佢嗰個成個場面嘅設計啊， 你話啲車抌落嚟嗰啲啊，梗係有啦，不過以前就唔係控制嘅，可能係棟大廈咁樣冧咗，咁樣之後啲車咪射曬落嚟咁咯。 即係今次咁樣玩就未試過嘅， 係啊， 都幾過癮啦！即係佢啲索 係過癮氣嚟嘅啫，呢套係過癮氣嚟嘅啫，冇 係啊， 係啊，係啊，喂，咁沙窩嗰度冇意見啊？冇意見，咁我哋一陣自己講 啦。你自己講，就係咁咯。即係你話係啦，咁啊，速度與激情嘅話，真係純粹過癮， 係過癮， 大家開心，開心啊，係啊。你話呢啲劇情真係 loop 嚟又 loop 去啊！ 好，咁唔該曬艾米先。 嗯 好，唔該 曬。好，再見。 好，咁就繼續。係。頭先講起啦，咁我嗰個雲迪蘇咁，喂，其實佢咧，我覺得呢度佢個 BB 啊，佢唔揾個真 BB 可以整個 mini me 代替嘅，我覺得。 啊。 即係如果大家睇過呢、這個 迷你兵。 唔係咩迷你兵 mini me 啊，係呢、這個 壞蛋掌門 人 Austin Power 有冇睇過啊？唔係卡通嚟㗎，真人做㗎。 哦，你講嗰個叫咩啊？特務之王啊？ 係 Doctor Evil， 跟住佢有隔離有一個好似侏儒咁樣嘅。 係，同佢一樣樣嘅，但係 其實佢唔係真樣，佢化嗰個妝同佢一樣嘅妝啫，其實真人做嘅。 是咩迷你我啊嘛，香港亦都。 mini me 嘛。咁 mini me 就我覺得好鬼似雲迪素㗎，我成日覺得。即係扮 mini me 嗰個。我成應該係咪搵返 mini me 做佢嗰個仔嘅似啲呀大佬。或者你搵雲迪素自己扮返啦， 塞个头落去公仔捐出嚟咧，扮翻个 B B， 哇，仲好笑嘅咁。系嘛？咁你下集嗰个大个啲，咪自己做翻咯。下嗰个假发爸爸咁，又系佢嚟嘅，咪更有喜剧效果啦，系嘛？啊，再唔系你重金礼聘啊？啊边个啊嘛？啊海洋公园啊？ 啊有盛志文。 啊盛志文做翻佢老豆。 哦，咁都得，做佢老豆得。 似啊，大佬，系咪先？系咯，然啲 air 中都要有个老豆噶嘛，系嘛？佢都要噶，咁啊一家团聚啦，大佬，咁啊够晒 family 啦，系咪？ 嗯， 成家都系咁嘅样。啊，anyway， 喂，咁头先阿 Sunny 话想补翻先系嘛，补翻个咩咩 诶 ，BB 博士系。 博士少少先啊，一阵先同大家讲声先， 系。 系。好，点样？ 咁咧，其实佢入面咧，都有少少彩蛋嘅，佢有出现过嗰、那个五隻即係五隻老虎合體嗰隻機械叫乜鬼嘢喎。 高蟲囉。即係你嗰獅子嗰啲嗰啊。即係八獸王啊個領。 係啊。 做咩啫 佢有出現過呢個機械人嘅。 喔、 哦。係啊。 點解 咁同 出現 嘅、啊、 發夢啊。 唔係咁個小朋友有玩具㗎嘛。對 ,ok,ok。 咁另外仲有呢佢嗰個鬧鐘啊。是咁有個巫師嘅公仔嘅、哦、即係就每日叫佢起身咁樣咁啦。 金道夫啊。 咁嗰個呢其實佢應該係金道夫嚟嘅。係。點解呢因為、如果你聽英文版呢佢應該會係咁講呢個 You cannot pass 呢句嘅。係、 哦、 啦咁就係、是啊、金道夫同炎魔打嗰陣時呢咁即係呢個應該係魔界第一集啊。 吓、 嗯，定唔知系第二集咁佢啊金道夫就系同阿炎魔打咁嗰段，咁佢系有咁讲过嘅。 咁仲有咧？ 咁咪同埋嗰个巫师都几重戏噶，佢都啊男主角成日即系幻想啦吓，咁啊同佢讲嘢啊，即系个巫师都会有同佢讲下嘢咁样，咁教下佢咁嘅。 竟然会咁？ 系啊，即系因为男主角其实都系佢成日幻想嘅，即系啲小朋友咪好中意喺屋企吓。拿住支嘢咁然之后就话扮晒星战啊或者揸住隻蕉就喺度扮雷射槍啊咁样类似咁㗎嘛。咁佢呢个男主角都系成日咁会幻想㗎咁当然佢画面亦都系会变晒嘅。 喔 喔。係呀係呀真系变咗 Star War 啊真系变咗做啲海盗片啊咁样嘅。咁佢、 okay. 即係佢呢個故仔其實有好大機會係嗰個男主角呢係可能係佢自己幻想出嚟嘅。 係。 成個故仔都係佢自己幻想出嚟都有可能啊即係我咁講啊。呢個我自己猜測嘅。咁即係佢可能就係真係覺得啊個細佬嚟咗之後呢啲屋企人就唔鍾意我會唔會係啊其實佢係有啲咩會係啊可能係人哋派嚟嘅特工嚟嘅咁樣咁諗喎諗到下最後好下又關到呢個拯救世界呀咁樣咁講到咁啦都唔出奇喎。 咁都有可能喎即係妄想症喎原來嗰個僆仔係 喎。都有可能。 嗯。就係咁。 係囉基本上就係咁啦。 好啦咁大家可以再睇下你諗下又啊又會唔會有另一個咁嘅解讀呢可以係。 係啊。 好啦咁就講講星戰啦。 嗯。 係啦嘩最後冇事咁。 係冇事。 係啦最後冇事唔使講啦。係。咁啲人話最後絕地冇事㗎嘛咁其實呢個係台灣嚟嘅 ,ok, 我哋香港咁叫冇事嘅啫冇咁。咁但係幫我恐防到時啊都係咁叫返啲台灣名㗎啦 ,ok。啊、即是根據呢個能力殺手啊 是 啊。是啊。咁、啊、記得改返嗰個叫星際大戰喎好似叫做你好似話。佢哋唔係叫星球大戰喎。 是啊台灣係叫星際大戰嘅、 啊。當然你嗰個字眼上係啱嘅因為 star 唔係 planet, 即係唔係星球。 是 啊。是啊。是的確係即係太陽因為星系咁樣嘅 star、 嗯。 其實行星啊咁但係 anyway 啦咁我覺得你逆星球大戰其實冇問題嘅咁我哋即係 睇下你中意賣港嘅用同一名啦 ，OK？ 小行俠啦，神力女超人繼續啊！好咁啊，就個畫頭有咩睇到呢？其實好似怎睇我覺得畫頭冇咩睇嘅。 係啊，其實都唔係睇到啲咩嘅，如果就咁睇嘅話。 嗰啲高手就真係高手啦。 係。 直情咧，都唔知道點可以聽到原來佢後面咧，時時浸有啲聲喎，即係佢後唔喺前面有啲聲喎。后面有啲好 whisper 嘅咁嘅声咧，哇！原来有 Yoda 讲嗰句嘢，边个又讲嗰句嘢咁嘅喎？咁、啊、我哋睇佢哋嗰啲即系去即系解构嗰啲咁嘅片啦、啊、，OK YouTube 大咗，咁我哋都贴咗几条上群组，大家参详下，即系参详下啫，又唔一定要信晒，系啦。 系。 哇！犀利啊，真系系啦。即系我又觉得，即系佢哋会刮到好多啲，我哋即系唔遗意，但佢唔系黐线嘅，唔系黐线嘅，你。你聽下，咦係喎，佢咁講又真係喎，佢播翻俾你睇㗎嘛，後面真係有啲好細嘅聲音講嘢㗎喎，係 Yoda 又講嗰句嘢咁佢就話其實嗰啲呢後面應該係有啲暗示嗰啲嘢嘅，咁當然呢啲就唔知啦，咁大家即係自己去發掘下，咁亦都佢亦都影過有啲書嘅，有幾本書咁樣嘅，係一個樹上面有啲書咁樣，咁啲人咩嚟嘅呢？咁啊， 點解會有棵樹咁樣咁上面擺咗啲樹 咧？咁唔通佢就係嗰時講嗰啲神木嗰啲咁嘅嘢係嘛？ 啊， 唔知咁亦都見到女裝喺一個好一個唔知個書個一頁度摸咁樣，見到嗰度有一個好似一個星十字星咁，其實嗰個應該係嗰、那個即係呢個 Jedi Temple 嗰個嘅標誌係咯。咁佢好多暗示嘅，其實呢個畫面好多都。咁啊，要估啦，好多嘢都系啦。咁当然好多估嘅啫，冇乜我都冇咩唔落实嘅，我费事都唔同嘅。 系。 咁但系咧，你实质见到咧，就后屘突然间，嘣咁一打佢，一打场面喎，哇！咁啊，见到有啲好怪样嗰啲机咧，就喺度刮沙。 系。 都刮开啲沙嚟，成色嘅喎。 系。 咁我啲人都话，即系其实系咩呢个咩机咧？又未见过啊。咁啊，咁嗰个点解嗰啲沙本身唔系红色，就 系 刮开系红色？ 系啊。 咩？ 本身系白色嘅，我地下啦，一刮落去就唔知点解变晒红色。 咩场面咧？咁样咁亦都见到啊，基佬伟就带队人，就好似烧咗一个地方咁。咁嗰亦都见到阿 Luke 系同阿 R2D2 一齐。咁嗰个就照计就系一个之前嘅前世嚟嘅，睇嚟系。咁呢個就係上一集呢即係七嘅星戰七呢你見到阿碌個即係個畫頭嘅就好似你見到佢隻機械手咪摸落去呀 ,R2D2, 其實應該就係同一場戲。咁佢就估計呢就係 Carol Randy, 即係大隊呀即係嗰時嗰個叫做咩即係佢咪有隊人叫咩名嗎唔記得咗叫咩 ?First Order。 唔係唔係 ,First Order, 佢只有隊人嘅。咩 Light of Brand 咁樣嘅。咁佢哋係可能係燒咗嗰、那個即係佢哋原本嗰個嘅 Jedi 嘅即係訓練嘅地方有機會。 嗯 咁嗰個應該係一個前事嚟，咁呢度可能會再即係講翻清楚係咩嚟啊，咩回事啦咁樣。咁嚇，咁嗰個咁女主角好犀利㗎嘛，成日摸嗰啲嘢又可以見到咁樣，係咯。咁亦都見到佢喺個喺翻佢嗰個島度練劍。咁你似乎睇咧，今次都幾多嘅篇幅咧，會講佢喺度訓練㗎啦。咁啲人就話啦，就話其實上一次既然係 parallel 呢個。New Hope 咁今集亦都正常會 parallel 翻呢個嘅 Empire Strikes Back 嘅，咁所以就應該係大量訓練嘅故事啦。咁另一邊相佢班朋友就當然係受到呢、這個咩、叫咩話 First Order 嘛， 係 嗰邊嘅一啲嘅反擊啦。咁應該亦都係即係今次係佢哋喺反擊成功嘅，睇嚟嚇你見到佢炸咁樣嗰啲反恐軍基地啊，咁你見到個黑色 X-wing 都差啲俾人炸埋啊，咁呢啲咁。咁似乎都幾的確係幾似即係《鬥法之戰》嗰個路線，咁就係當佢啲朋友遇到最大嘅危險嗰陣，佢可能要放低呢個 training 翻去救佢哋，即係都類似係咁嘅，你睇都係。咁亦都翻到去冇辦法唔同啦，基佬偉再一決呢個勝負，咁基佬偉就冇戴頭盔嘅喎，今次你見到佢。 係啊，同埋有條疤咁嘅好似。 係啦，咁用真樣嘅今次嚇，咁但係咧你睇演員表咧，你見到原來係銀兵啊，即係嗰個女人啊 ，Captain。唔係 Plasma 啦 ，Plasma 應該上集死咗嘅。 啊，冇啊，原來都喺度上集乜鬼人都冇死嘅，原來真係搞笑，即係嗰個星球爆到咁，原來你喺呢邊飛咗，原來其他喺另一邊飛曬出嚟，根本冇人瓜老襯喎，真係幾好笑嘅真 係。除咗一炮射落去嗰個應該死咗之外啦， 我懷疑都 Oops 跳開咗㗎。 啊，呢唔死人嘅呢戏真系犀利。咁继续有嘅 ，OK， 其实银兵未死嘅，你睇你今集仲买唔买佢啲玩具啊？咁 anyway， 咁啊，似乎今集都系咁啦。咁同埋阿 Luke 都话啦，系呢、這个诶，即系最后嘅，即系 Jedi 已经去到最后啊， 系 end 咁样嘅。咁但系咁系咩意思？系咩意思呢？其实未必真系一个完结嚟嘅，即系可能呢样嘢嘅完结，但系另一样嘢开始啊。 系啊， 就佢哋可能 成日讲有两样嘢要合一咁样啊嘛。 系啊，所以系一个新嘅嘢嚟嘅，因为女主角可能系系、啊、一个全新嘅存在啊。系啦，咁当然呢度冇提过到底佢同 Anakin 有冇关系啦。咁但系佢都话里边有听过佢有嗰把剑嘅声嘅。咁所以到底系咪都系会有关系嘅咧？即系同 Anakin 咁，咁都要睇翻啦。当然一切都系坊间大家得个估字啊。从呢个片咁，当然外国嘅啊。呢、這個星戰迷佢哋估啲嘢就都會中啲嘅，通常都係啊，即係好過香港嗰啲嘅，係咪？係咪咁講？係、嗯，即係香港啲就諗好多好奇怪嘢嘅 ，OK？ 咁 anyway， 咁我哋都係轉述嘅啫嚇，我就唔係睇到好多。 我哋自己真係睇唔到啲咩 真係好靜嘅，我自己睇就可能我哋細畫面睇啦，係啦。咁但係人哋就哇好勁，即係挖到好多嘢咁啊！大家可以參詳下好多好多呢啲咁嘅片。 系， 咁新年有冇补充？ 呢、這个就冇乜，因为我都真系系啊，睇佢哋噏嘅啫，我又唔系好觉得系有嗰啲嘢。 我咁啊有嘅，咁你放大翻，咁佢唔系乱噏，会喺嗰度嘅。咁但系嗰样嘢到底有冇咩？系咪有咩象征嘅咧？定系佢哋谂多咗就唔知啦。 系啊，系啊， 系啦。嗱，咁最紧要就系佢张 poster 咧，竟然系超高达嘅。 系，拉斯廷。 系啦，就系、是、呢、這个。相逢宇宙篇啊， 系 高达剧场版第三集，其中一张海报就系、是、即系大河原多林画嘅，咁啊重演咧呢、這个高达即系冇咗个头同冇咗左手嘅向天开枪嘅呢一幕啊嘛，咁佢自然冧咗喺后边，亦都系好红色下嘅，咁你成个画面就一样，系 即 系直情系咁啦，系啦，咁当年就高达就抄星战啦，吓咁而家抄翻高达。真係風水輪流轉嘅，係啦，啊，唔係因為而家的確係嘅，有勁多日本嘅作品咧係翻抄翻好多嘢嚇，甚至乎大陸。 係。 星戰講完咩？ 哦，差唔多啦。 講完就算啦，係啦，純粹吹那一個啫，未睇。我快啲睇，睇完自己又諗下，睇下你又覺得睇到啲乜嘢啦。咁、這、呢個即係其實 teaser 嚟嘅，就唔算係有好多嘢睇到。咁啊，我唔敢講 ，OK， 我都係轉上嚟啫。我自己冇乜特別意見嚇。講多一樣就係、是、公主就今集係仲喺度嘅，因為拍曬佢啲戲份先瓜嘅，咁所以大家放心，今次呢套戲嘅公主係真人演出嘅 ，OK， 唔係 CG 嚟嘅。咁但係咧，之前啊，佢哋就斬釘截鐵話下一集唔會再有公主㗎啦。咁但而家又唔係喎，而家話下一集會有啊，係啊。咁仲要咧係，不過咧就應承大家唔係 CG， 係攞翻佢真正嗰啲片段 key 嘅， 係 咁樣。咁所以係都算係真公主啦 ，OK， 唔係電腦啫 ，OK， 係，咁叫有都有仲有露面，咁即係放心，今日公主未死，死咗下集唔會出啦，係咪？咁好奇怪話今集都會有Han Solo 喎，點解咧？係咪回憶咧？ 哦，可能係啊， 唔知啊，係咯，好奇怪啊呢樣嘢。咁但係 Luke 就似乎話明今集係最後啦，咁所以佢會死或者會失蹤，咁啊應該係咁嘅。 咁 Han Solo 又可以唔死嘅， 我唔會啦，唔會唔死啦，係啦，因為Han Solo唔想再做嘅，唔使佢幫你殺佢，佢自己跳樓嘅 ，Oops 咁啊，自己死啊，自己用啲激光槍射死自己啊，自殺啊 ，OK， 點解咁都死唔去啊？ 係啦，咁啊冇辦法啦，因為呢個公主真人過世之後，當然有啲嘢會有啲編排上反而會有改變啦，係啦，係啦，咁樣啦。咁佢哋當然今次啱啱嗰個即係嗰個嘅 Star Wars Celebration 啦，係 Orlando 咯，佢哋都會即係好著重喺翻即係公主呢件事上，佢哋都整咗片啊咁樣，咁亦都好多人出席啊今次，係咁樣。好，咁啊 Star Wars 咁上下啦，係咯，都係花邊嚟嘅啫，其實暫時就未知點，咁啊不過好快啦，係咯，十二月就有 得 睇，不過今年就似乎我哋估咧。就冇星戰七嗰時咁大聲勢嘅啦，一定係，因為上次好勁啦，真係，即係全港都好似講到好似好 hit 咁。不過我諗好多人入咗去，發覺唔係咁中意睇啦，係咁可能今次唔睇嘅。咁而又經過上一次嗰個冷河咧，上一次好多人都冇睇喎，即係呢個啊， 叫咩？ 十道一號。 係啊，係啊。咁對於今次仲有翻幾多即係叫街外觀眾咧？即係但迷就一定入場㗎啦。但意思街外觀眾對你今次喺星戰八又會如何咧？咁就我哋就睇淡少少，係啦，咁樣好。好啦，咁啊，係啦，講下嗰啲即係日本啦，講少少啦，因為今日都講得好長啊，我哋稍微講少少啦，好嗎？咁有啲乜嘢作品係哇，竟然翻抄翻中國咁犀咁神奇？日本都抄中國？唔係啩？咁仲要揾啲大師級嘅人嚟抄喎？唔係抄人嗰個大師級喎？啊，咁三池崇史啊，哇咩戲嚟嘅？唔係戲嚟嘅，啲電視劇嚟嘅。你講啊，等真嘅喎。 係嗰套叫咩啊？ 係叫咩？ 咩戰士啊 ？X 乜鬼鬼啊？ 偶像城戰士。 係偶像 X 戰士係。 即係 I 城戰士。 真係好嘢啊！呢套 奇蹟協調者啦，佢中文譯做咁，但 係 中國啲人唔係咁叫嘅，中國叫做日本武法天女啊。 係，冇錯。 係啊，唔會叫佢正名嘅。係啦。 唔會叫翻個正名。 係啦。點解咧？因為呢套根本就武法天女嚟嘅，啊抄到出面㗎啦。 係。 咁啊，其實阿新年睇多過我嘅，即係新年講啊。 咁其實嚇我兩套都叫有立過啦，咁啊，其實中國版一套呢佢嗰、那個拍攝上呢就唔算話好差嘅，即係以內地片嚟講當然係，即係如果你比返你其他咁梗係好好廢啦，啲畫面又唔得，啲色又唔得，啲女又唔係好得啦。 唔得咩？ 唔係佢平時個樣 ok 嘅，但係呢佢變咗新嘅樣子就好怪嘅。 有個地拖個頭㗎嘛。 吓明明人哋個原本個漫畫嗰個係個小圓咁樣嘅頭㗎嘛。咁佢又唔知點解整到係啦。粒咗兩個地拖喺個頭度。 係個漫畫先嘅。即係據我了解呢其實佢哋係成個計劃咁推出嘅。即係其實呢個 或者係一齊啦。 同呢個嘅巴拉巴拉小魔仙係一樣嘅。 是。 但那個就仲勁啦，做埋動畫添啦。咁呢套就冇做動畫嘅，但佢有個彩色漫畫㗎喎。而彩色漫畫裏面呢佢係要打㗎喎反而。 嗯。 即係佢唔係就咁、哦、即係跳舞咁樣㗎喎，即係佢有出招㗎喎。即係有出啲魔法招咁樣啦最少。咁但係可能佢即係個真人就返嚟着重返係跳舞啦咁樣。係啦。 即係佢真人呢基本上就係一有咩事呢就即刻要變身啦，變身咁跳下舞㗎嘛都要。 係啦。 咁變完之後呢又打嗰陣時又係跳舞嘅，同埋呢佢會好似啲嗰啲啲人成日講呢嗰啲超級機械人咁呢出招之前呢一定係唔可以攻擊嘅。咁呢佢又係個跳舞佢即係出招呢就一定要跳舞嘅，跳舞就要呢唔係係兩嘢嗰啲呀，係跳咗成拍舞咁之後呢先至出招嘅。 唔係咁佢通常佢係鬥跳舞㗎嘛，咁咪即係好似人哋睇街舞鬥跳咁囉，咁其實又唔係話係唔咩嘅，因為佢呢個戰鬥模式唔同，唔係真係戰鬥㗎嘛。 係。 佢鬥跳舞㗎嘛，咁你跟住俾人跳㗎，冇人跳㗎，冇你對射人㗎啫。係。佢哋係鬥跳舞㗎嘛本身就係、是。咁都冇話唔得嘅，咁但係好啦，咁對比呀，咁到呢個日本版又如何呢？ 咁呢個日本版呢就佢相對嗰件事呢就順好多嘅你睇落。 哦哦、 因為呢佢變身嗰個當然係跳舞啦，咁但係呢你中國個武法天女呢佢係會喺條街度跳舞嘅。如果呢你俾人見到嘅話呢就會好似呢個少林足球咁啊。你班友係咪黐線呀，全部喺條街度跳舞咁樣。 日本版佢唔會街度跳舞嘅咩？ 日本版佢會直接去咗嗰個所謂天舞台嗰樣嘢嗰度啦。 哦哦，即係佢冇喺個外景嗰度跳嘅。 係啊係啊係啊。 哇，咁咪仲 cheap 咁咪真係。 咁啊唔係啊，我覺得。 啊，全廠影搞掂喎。 咪但係你個感覺上，你唔會好似見到。啊個背景啊就係、是、呢個我哋平時見到嘅景咁樣，咁然之後就有個動漫女喺度跳舞咁係咩事呢？ 有個動漫女跳舞仲要冇音樂啊嘛。 哦係啊係啊。 即係喺度呢個做咩 系啊，同埋个镜头系唔喐嘅，就咁冻喺度就跳咯。 系啊，跟住佢仲要讲埋啲好低能嘅嘢。 系啊，系啊。 Shining 噶。 系啊。 仲咩啊，大佬？ 咁系咯，咁所以日本版嗰个咧，你感觉上就冇咁突兀嘅嗰件事。 冇就系、是，但系中国嗰度就系因为佢突兀，所以跑红喎、啊。 出名衰咯、啊，我认为。 你话出名衰啊？但系嗰个女主角而家有戏拍过。 唔系，但系我睇翻网上嘅评价，对呢套嘢啦，对呢套嘢评价都唔系好嘅。 对边？ 就算中国都系。 对边套啫？ 吓、啊？啊，两套都系啊，当然。即系呢、這个即系魔法天女同呢、這个呢、這个嗰套日本版。 咁啊唔知啦，但系我见嗰啲演员好多人中意嘅。 咁可能啲演员本身有 fans 都唔奇嘅。 哦，咁样。 系啊，但系套嘢佢哋都觉得好胶啊。 系。有啲咁嘅事。 系。 但啲靓妹觉得 OK 嘅。 咁靚妹覺得 OK， 咁都唔出奇嘅呢、這個。 佢跳喎，見到有啲好多視頻，你知唔知？ 哦，咁唔係嘅，咁衰你 Apple Pen 啊，都唔係啲人覺得佢跳得好好啦，好正啊，咁咪大把人抄。 哦，咁而家係咁㗎嘛，唔使好嘅，最緊要行嘅啫嘛。 係囉。 行咪好啦。 係咁。 喂，你好好啊，都冇人模仿你，有咩用啫？ 係。 冇用㗎。咁佢就多人跟佢嘛，咁但係呢套日本版係咪做唔到呢個嘢，做唔到呢個聲勢呢？就係 暫時睇就好似啲人評價都係麻麻地，同埋甚至係冇乜人睇囉。 咪係搵嚟睇都好難。 係，當然係啦，呢個就係好似我哋係咪有冇搵到熟肉呀、啊、即係有返有啲中文字幕好似都冇。 我驚都冇人再 post 㗎喇，僅餘係呢兩集嘅啫，我驚。因為都冇乜人睇 嘅。咁當然佢嗰啲變身器呀嗰啲呢，咁就其實係相對係靚好多嘅。 咁就梗係啦，日本人呢度出嘅話。 同埋佢哋跳舞嗰度都會喐下嘅，即係唔會話就咁動部機喺度咁呀，你跳啦咁樣。 係呀， Tommy 出㗎嘛， Tomica 嗰邊出㗎，好似咪你話佢。 塔卡啦， Tommy。 咁啊，即係之前嗰啲咩龍劍道啊，咩話，跟住嗰個咩救火定咩嗰套，即係都係嗰個公司搞噶，即係。 啊啊。 係咯。咁就今次就搞嗰啲係女仔向嘅咁咯，咁啊有勁多嗰啲棍啊嗰啲嘢賣嘅 ，OK。 係。 咁啦，咁樣啦，咁啊講下啫，其實冇乜特別嘅，我諗大家都唔想睇嘅。 係。 我就話俾大家聽，都做咗啦 ，OK。咁但係呢個《魔法天女》其實都有第二集嘅喎，其實都做 了。係，冇錯。 又加咗嗰个肥女咁样喎， 系， 不过冇啊，我都唔见有得睇嘅，唔知点睇到嘅， 系啊，咁日本版嗰个就唔知点解，咁明明日本都有好多嗰啲吓可爱女仔啊，跳舞嗰啲都应该大把噶嘛，咁又系，但系佢又系搵啲普通样嗰啲咯，甚至衰过啲配角嘅女仔嚟做，咁唔知点解。 即系套剧入边翻配角正啲啊嘛，系嘛？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要在日本找这些萌萝莉，应该通街都是只是啊， 你就要找这些。你说中国的这个不得，但我觉得日本这个更加不得的。 是啊。 是啊，不得的真的。那没办法啦。那么人家中国起码都就是周围找啦，是不是那个女主角好像是什么澳洲啊，是哪里找回来的嘛。即系另一个台湾嘅，即系佢周围揾啲华人翻嚟嘅， 系， 即系佢唔系大陆嘅，系啊，咁要咪做下呢啲工程咯，系，系咯，唔系仲同埋啲人 buy 嗰啲演员啊，咁你呢个冇得讲嘅，即系人哋有个，系咯，人哋 buy 个演员咁啊得啦，系咪？ 嗯， 呢个周远嘅，系咯，咁呢度似乎呢三个就应该难啲， 系， 我唔见日本人有咩觉得佢有咩好咁。唔係，因為日本嗰邊啲人都幾抗拒咧，啲真人版變身少女㗎。因為上即就之前美少女戰士咁啊。 係。 喂，其實嗰啲都唔算好醜樣㗎啦。 哦，但係都唔中意。 即係你都北川景子開口啦。唔得，嗰時做我問，嗱我真係問嗰啲係日本人嚟㗎， 係 女嚟㗎。佢話係好恐怖嗰個咯，我感覺。 哦。 我冇聽錯喎，唔係卡哇伊喎，卡哇伊 咩？ 係卡哇伊啊，大佬。 咁但係佢哋櫻花大戰又接受到嘅。 嚇、啊！櫻花大戰唔係櫻花大戰，佢哋嗰班係班聲優自己做翻啊嘛。 哦，係。 咁唔係話揾另一班人啊嘛？唔係啊，佢哋個 musical 佢哋都接受到啊。 聽到。 musical 啊，即係佢嗰個音樂劇都係真人做㗎。 啊，係。 但係佢哋唔中意嗰個電視版嗰啲咯。 哦， 唔知點解啊？佢哋話好得人驚啊！ 係， 唔知點解，可能我嗰個古仔寫得唔好啫。 係， 完全唔識寫呢、這個嚇、啊、女嘅故事啊！呢、這個小林阿姨啊，佢、啊、寫開啲係仔嗰啲噶嘛，戰隊啊嗰啲冇變超人噶嘛，大佬。係、啊、咯，突然間寫咗啲女嘅故事，佢唔識寫啊！我覺得 咁樣， 即係完全表現唔到嗰種即係女變身少女嗰種古仔嘅，我覺得。佢完全當蒙面超人咁寫，我覺得佢 係啊，係啊，同埋呢個日本版嗰套係佢變身嗰陣時咧，係著住件睡衣先嘅。 我、哦、你講呢套日本版冇法天女 係 點解無端端頭先我都唔係著睡衣嘅？ 係啊，明明著住普通衫咁，唔知點解就會變咗件睡衣咁，然之後一路跳咁樣一路變咯。 咁即係嗰個係重播片段嚟㗎啦， 係啊，係啊，係。 咁呢個真係好奇怪嘅。咁有冇變身嗰陣會變咗裸體呢樣嘢？ 冇呢樣嘢。 咦，咁啊冇法天女大膽好多。 係。唔係，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幾重要嘅，對於男性觀眾嚟講。 唔係會俾女體㗎喎，大佬。 唔係，咁你當年四人滿都係因為呢樣嘢，我覺得係因為呢樣嘢，所以吸引到啲男觀眾。 咁。重點咩？男觀眾係唔係因為女觀眾先係重點咧？ 咁當然女觀眾應該先係重點啦。咁但係你依家連男女都吸唔到，咁即係冇重點啦。 唔係我驚佢俾個好似裸體，你以為影咗隻豬啊？我驚。 咁當然啦。咁你美少女戰士嗰啲身形，咁唔會係個裸嚟咯，我見到嘅。 啊？唔係你講當年真人版美少女戰士？ 嚇、啊？唔係咁你動畫版都係咁㗎。動畫版美少女戰士係真係裸體咁，但係佢就變咗即係變咗有一撇色咁樣㗎嘛。咁但係佢都有嗰啲啲曲線喺返度㗎嘛。 佢而家最近搵嗰啲係好似豬咁嘅身形嘅羅莉呢。 係啊。 三個豬肉台吊喺度㗎嘛。咁樣啦、 啊，咁、嗯、啊，呢套又 其他 嘢，系啊，中意睇一睇啦。 睇完真係使唔使洗眼藥？你自己決定。 系、 啊 okay? 啊、最好帶定啲眼藥水睇之前咧。 嚇、 啊！咁樣嗱，咁啊好多嘢喎、啊，都唔知講咩喎，大佬咪乜都講啊。 係啊，都真係，如果幾多啊好消息又有啲啊，唔好消息都有。对啊， 咁嗰啲作品讲唔讲啫？咁好多套我睇咗。 我谂留翻啲下个礼拜啦。 留翻啲就下个礼拜啊！咁有啲咩 嘢讲 啊？嗱，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嗰套卡通，咁样讲翻啦。咁既然有提过啦，嗰套机械人动画系嘛？ 系。 啊，嗰套 H I D 零。 啊 H D 零咩啊 ？I D 咩？ 啊 ，I D 零。 啊 ，I D 啊？ 系。 啊，咁点样咧？ 咁啊，望咗第一集啦，咁啊都 OK 啦。但我覺得佢相對之前嗰套《蒼鋼》嚟講咧，即係《蒼藍鋼鐵命運》啊，相比嗰套嚟講咧，佢啲人都係硬嗰啲嘅。 哦，係咩？ 嚇、啊，我感覺上係啦。 唔係啩？你 即 係 人有 拍 咯。 你講呢套反而硬啲。 嚇、 哦！ 啊咁佢嗰反而啲機械人啊，咁啊完全冇問題。咁同埋佢其實呢套都機械人喐嘅居多嘅咁就。 咁中間嗰套咧，嗰套咩武咩武亂記嗰叫做？ 嗰套我冇睇過。 你冇睇過？ 係。 嗱，因為今次咧，佢即係人設，咁佢都係揾嗰個咩田村廉耳啊。 係。 村田廉耳。系咯，咁佢而今次佢係真係表現得返嗰個佢嗰個樣出嚟喎。咁但係你話蒼藍鋼鐵呢，佢好似佢就唔 係跟漫畫個樣嘅。 係。 即係佢重新再設計過㗎喇。咁如果你話呢佢要表現得返個畫風呢今次係比較成功嘅。 嗯。 因為真係表現到㗎嘛。 係。 係囉。咁唔易㗎喎你 3D 喎表現 2D 喎唔係咁易㗎。咁佢做到囉呢樣嘢。咁好啦咁要講下佢特別嘅地方啦咁其實佢係講我哋太空採礦嘅咁佢話即係人類發現咗一種礦石呢本身係跳躍嘅特性嘅咁所以佢就可以做到啲跳躍嘅引擎啦咁所以佢就之後就可以喺宇宙度中環啦咁其實簡單背景係咁嘅啫咁但係呢啲礦石就變成呢個個都想去開採嘅嘢咁周圍有啲唔同嘅星球啊都係揾到就去掘㗎啦咁好似個個都去即係其實啲似淘金咁樣你當佢咁當然呢有啲合法啲係非法嘅咁講我個 女主角就其實大學生嚟嘅啫咁跟住啲教授啊好似去考察咁啦嘩點鬼知衰人嚟嘅個教授自己即係有事就走先咁啦咁結果就整到即係佢哋搵到嗰個地方有嚿好細嘅石但係佢唔穩定呀嗰嚿嘢咁想爆定咩咁佢哋挖撇啦咁因為佢哋連佢哋個嗱咁講下啦咁佢哋用乜嘢咗去掘咁都係佢有啲機器咁但係佢哋唔會因為人咗去搞有機器㗎咁點嘅呢佢哋原來呢好得意嘅好似阿凡達咁樣呢就將自己個靈魂就過咗個部機人度㗎喎。 嗯。 直情係用好似阿凡達咁上下你諗下佢坐咗個幫我 pot 呢個嘢度咁跟住佢就靈魂就咦咁咁跟住佢就會見到自己咦走入個機人個身體度佢係咁嘅。但呢機人好大個喎我哋就睇設定個樣樣佢哋唔係好巨型原來佢話有都18米高即係高達咁大。咁、哦、18米嗰樣嘢擺到明玩高達嘅。咁因為個機設係扭大經之。咁好啦咁嗰佢哋本來就三個人啦個女跟住兩個教授仲有個助手咁跟住佢兩個機人就爛咗原來呢個機人一爛呢佢哋個靈魂會返嚟嘅咁但係個女仔唔係爛咗係俾個風暴吹咗 爛開咗 係啦咁佢就冇返到嚟咁佢哋呢嘩衰到呢直情劈低佢啦我哋走啦好危險呀咁不過佢好似有抌咗佢個 pot 出嚟嘅好似係 劈低咗佢肉身 咁跟住呢咁死梗啦呢個女仔咁點樣咁原來呢佢一路有人係監視住佢嘅行動有三個好似忍者咁嘅嘢喺度咁嗰個就救咗呢個女仔即係個機械人呀個機械人佢真係個靈魂都機械人到嘛咁佢哋咪帶咗返嘅男度啦咁得意就係呢幾條友呢入到去佢又冇還原返做人喎佢好似啲勇者王咁呢啲凳好大張喎啲機械人坐喺度喎咁咪零零四得一個四眼妹係人嚟嘅啫丁咁大個咁原來係個男長個女咁男長都係機械人嚟㗎即係佢而家用機械身體嘅形態出現即係你當佢串梭猛。咁跟住原來後面發覺呢班友呢同海盜冇乜分別嘅。因為佢掛咗聲有另一個西有大狗啲嗰啲石。咁結果佢走嚟有其實佢啲人都係非法喺度開採嘅。咁同佢打。咁當然嗰個主角就靈石勇嘅後面就搞到成個散曬都要即係要搶嗰個石返咁樣。之類咁樣。咁但係後面佢就總之幫佢執返個球就等個女主角可以即係用返個人嘅 body 行返出嚟咁樣冇咁就完㗎啦第一集其實唔係即係知太多嘢都就叫介紹咗成個少少世界觀咁我就覺得佢呢個概念都幾得意即係你差唔多可以話係用個精神去駕駛 MS 嘅。 嗯。 但精神嘅意思你真係走咗入去喎唔係遙控喎。 係 啦。係啦咁呢個就幾得意嘅即係阿凡達式咁樣去駕駛。咁所以嗰啲機人呢就好人嘅。會講嘢會托住個頭啊咁即係做好多人嘅動作即係好似睇 Transformer 啦。咁但係佢呢個解釋就係佢唔係一個 AI, 佢就係人嚟嘅。直情一個人嚟咁佢一個靈魂喺入面操縱緊佢咁所以佢一切嘅行為都係好似人咁。咁我哋覺得佢呢個設定真係幾特別。咁有興趣睇下啦咁我覺得如果以 CG 去做動畫或者做啲女仔喂佢呢個公司算係做得即係暫時叫做得好㗎。係 啊係啊。 呢個三次元呢公司叫做係。咁我就覺得呢啲就好過啲咩神山啊壓井手囉。 係。 Okay。 咁同埋佢哋嗰啲因為佢嗰架都係機械人囉。咁你機械人嗰啲喐得比較硬少少呢你會覺得係應該係咁㗎喎。咁囉。咁但係如果佢轉返做人都係呢種喐法就會爭少少。 我就唔覺得嗰個女主好硬㗎我 ok 㗎。 唔係未至於好硬嘅但係係比蒼鋼係硬一啲嘅。我覺得 大家睇 呀 大家睇下啦。 係呀。 因為呢套佢係精細啲嘅。本身 都係。 係呀係。你蒼林嗰啲就冇咁精細嘅。即當時電視啦。 係。 咁係啦。咁都話你要重現到一個人個畫風亦都唔係咁易。 係呀。 咁佢呢個係做到喎。 咁大家睇下 ，OK， 睇下呢套啦，补翻上礼拜就未睇到。 系啊。 其他动画有冇啊？唔讲动画啦，今个礼拜冇时间。 冇啦冇啦。 咁啊，纯粹有啲 list 咁叫大家睇咗先啦，好嘛？唔讲内容，好冇？ 嗯。 啊，咁呢个嘅 Ultra Fighter 就不嬲，间唔中啊整下噶啦。咁之前又好多啊，阿 Zero 有玩过一轮，一段。咁而家终于去到阿 Ops 啦。即係呢個 OR 我哋話 OR 2 set 其實唔係 OR B， 係 ORB， 即係咁佢都嚟啦。咁乜嘢呢？咁未出場嘅，佢做咗第一集啫。但係原來咧就玩到呢個嘅，佢將會啊同七星合同阿 Zero 合體，咁佢話親子合體，即係借佢兩個嘅卡同合體。咁而家未講到點解會咁嘅，咁而家就啱啱開始就話，即係又係啲怪復活咗啲好勁嘅怪咁啦，咁。咁暫時只係打第一場，咁啊第一場咧就阿 Ops 就只係出現咗呢個 X Low 呢個銀河啊咁樣，咁當然冇咁快你會見到咩嘅，咁但係 Zero 已經即係有登場啦，咁但係喺第二個星球就要開戰咁，咁啊完嘅，因為呢三分鐘劇嚟嘅啫，咁啊但係就開始咗呢、這個，大家就可以開始睇住先，好冇？咁啊暫時都因為未睇到啲乜啦，所以都唔使講咁清楚住啦，就有個咩劇 ，OK。咁就大家可以睇㗎喇，咁4月15號開始呢度嘅。咁大家都唔係喺日本啦，唔使理佢㗎，即係大家上網搵就得㗎喇，即係各個地方都會搵到嘅。咁就咁叫做咩奧，即係當然佢哋國語譯啦，就叫奧特啊格鬥啊。好咗係咋嘛，係囉。因為佢阿 Ops 佢叫做咩，叫做歐布啊，唔係布歐啊，唔好搞錯。唔會 啊、不過布歐好似都係瘦嘅，布歐都係叫歐布。 哦，係咩？ 嗯， 係啊，哦，我話嗰隻就咁叫瘦嘅布歐嘅啫。 嚇、啊，好似係叫咁嘅名啊。 係，咁好多嘢睇嘅 ，OK， 咁啊大和號亦都叫做嗰個咩二嘢都話。 咩二零九啊，好嘢。 係好靈異啊，真係咁結果就即叫做抌咗第一集出嚟啦，咁其實就未有第二集，因為佢出碟呢就應該一二一齊，但係暫時抌咗第一集啦。咁望嗰下咁即係唔長講啦，就介紹俾大家，大家睇咗先都可以下個星期慢慢講。咁即都係奇怪就係呢個地球艦隊就同呢、這個即加美拉斯電影聯合咗咁就打呢個嘅白色水星，咁結果就點呢，咁就唔講啦 ,ok?下次有機會先啦。 總之就打 啦。咁但係最後呢都係佢哋就抌咗一隻艦落地球啊，想咁咁結果點呢，咁都係要靠大和號一炮做低佢，咁但係竟然就唔係用波動炮，就係用即係主炮，即係佢上面嗰個其中一台咗喎，仲要係竟然可以差唔多蒸發咗嚟一隻巨大戰艦，我覺得咁 ok， 咁你睇福井啲嘢係咁㗎啦 ,ok。咁所以點解我話佢又將會查我另一套即係經典作品，今次就大和號咁樣。 佢哋係咪本身都係搵波動炮射咗佢哋一炮先㗎嘛，但係嗰部嘢冇爛到喎，即係窿咗咁嘅啫喎，只係。 喔、哦、因為嗰個係呀嗰架安德魯美達號嗰係擴散波動炮嘛。 喔、 哦。佢好大範圍，但係個火力好弱嘅，即係相對。咁呢度我諗佢真係要留返大和號個波動炮一係要嚟打爆呢個白色水星個防護罩㗎啦。 係。 咁所以佢要講到咁嘅威力就變咗平時咁咪唔用囉，係囉。但 anyway 啦，詳細唔講啦 ,ok, 冇時間啦，今日嚟吧。大家搵嚟睇咗先，純粹講咗有啲乜嘢打開睇。咁就仲有兩套即係叫日劇呢，就係好多啲即係特攝嘅演員啦，即係無面超人啦，戰隊嘅人嘅。一套叫朋友遊戲。咁咪即係一個漫畫改編，咁講幾個朋友俾人捉咗嘅同學，咁即係做返學生同埋學生妹喎，咁有啲咩呀，咁即係佢入跟住有個怪嘅公仔，即係大頭公仔走出嚟話要佢哋逼佢哋玩遊戲咁啦，你當即係一眾嗰啲咁嘅即係叫做脫出遊戲嗰啲咁嘅套路。咁暫時都未開始玩嘅，做咗第一集嘅啫。咁例如有啲咩人呢，邊個做學生妹咁大鑊呢，就呢、是、個蒙面超人 Drive 裏面嘅女警呀，哇！竟然又要扮學生妹咁咯，俾嚇親係啊！咁男主角咧，蒙面超人科石入面啊，流星啊， 係 咁都老咗好多咯，而家咁不過我覺得佢而家有型咗咯，冇咁乸型啊。 嗯。 咁啊，另外仲有山田裕貴又係邊個咧？即係頭先啊，流星即係吉澤亮啦嚇，女警即係內田理央啊，咁邊個山田裕貴其實就係海賊戰隊入邊藍色啊，豪快男啊，仲有其他人嘅，佢五個嘅嚇，即係佢哋本身都好似戰隊咁嘅其實。 系啊， 嗰几个系啦，咁啊有兴趣就睇下喺一个漫画改编嘅作品，咁我最特别都系班演员对我嚟讲，咁啊睇下啦吓，睇佢哋扮翻学生啊又要惨啦，佢哋惨啊，我觉得 系， 几廿岁又扮学生， 唔系我哋睇到惨啊， 咁啊唔系你中意咪唔惨咯，唔知人好中意啊女警啊大佬， 咁样，但系佢呢度个样就已经 哦唔系女警不嬲都系噶啦，佢系女警个样正啫嘛。 哦、okay. 其实佢平时变装嗰阵都麻麻地嘅，即系嗰阵都系咁嘅，系咯。好啦，咁另外仲有一套叫做乜鬼嘢话 ，Cook M 啊， 系， 系叫咩 Mirage M 啊 ，stand for 即系最强幻想，即系其实即系海市蜃楼啦。 系， 但我唔知嗰个资料去咗边添，有冇呢个资料？ Cook M 嗰个有嘅。系啊，咁就不要睇翻。 男主角就系呢个咩啦？就系、是、呢、這个啊蒙面超人啦，又系 W 啦，里边长太郎啦 ，OK。咁啊，亦都有呢、這个呢、這个啊 G3 啊，即系呢、這个啊 Zido 里边嘅 G3。 嗯。 喂，我直情唔知道我知道去咗边，唔好意思啊，因为我电脑慢得好紧要 ，OK。我凭空讲啦，好唔好？ 好，你讲住先。 咁啊，我唔记得添，仲有边个咧？啊，有个女嗰、那个咧，即系有个电脑妹嘅，即系又系嗰啲匿埋喺度打电脑，哇！即系你唔好话无线斩，无线一早就已经拍咗啦，系啦。 吓，系啊。 做阿赖慧玲啦，咁边个咧？今次系搵黎海沙嘅吓，边个啊？电视版嗰、那个，即系 电视版嗰、那个， 大个波嗰、那个，系啊，嗰、那个。冇啊，冇資料喺手啊，我憑記憶嘅。咁但係呢套咧，我就一睇嘅 Cook M， 因為咧係 Kingsman 咁嘅，佢成打到 係 著曬西裝，跟住成個人跣過去啊，跟住或者兩槍做低個人啊，咁即係潛入，跟住要殺低殺咗嗰啲，即係你當恐怖分子啊，挟持嗰啲人咁樣嗰啲咁啦，一個咁嘅故事嘅。咁佢哋呢個亦都係一個秘密嘅一個部門咁啦，係咯。咁但佢幾科幻嘅，因為佢後屘做完嘢之後上返車，咁有個女人聲同阿長太郎講嘢，你追嚟係條女，但後屘影完唔係個車入面有部電腦，係啊，咁同埋佢眼鏡本身又亦都可以即係睇到好多顯示嘅，即係佢就咁睇就普通眼鏡，但係佢睇出嚟係好似 Terminator 咁嘅，即係指示曬啲方向啊，咁透視咗埲牆咁嘅，好犀利嘅，即係其實都幾科幻嘅裏面佢哋用啲嘢。咁我反而覺得呢套幾推薦大家睇嘅 ，Cook M 係啊，咁啊啱都係做咗第一集嘅啫，咁大家揾嚟睇。咁今季啲日劇咧都會有幾套，即係好似比較特別題材啊，就唔係好似之前全部嗰曬人啦，或者警匪啊。 係啦，咁佢依個就應該今日都出咗第二集嘅。 哦，咁我未得人睇啦，係啦，咁啊大家睇啦，係啦，我都幾有興趣呢套，因為佢打鬥咧做得幾好啊，呢套啊 好型㗎，打啦， 講下， 係啊，咁佢真係即係 Kingsman 咧。似佢一開頭啊，第一場喺酒吧嗰度嗰啲咧，哇型到即係咁樣轉個身之後，就寫低幾個人啊，然之後又或者係咁樣 lock 住你啊咁樣打個關鬥，好你瞓咗喺地下之後再爆你頭啊嗰啲動作咧係好順嘅。係 啊，有翻呢啲嘢 係 啊。 係啊。 咁啊電視劇嚟嘅啫喎，呢度係咪先？ 係咯。 算好睇啊！ 電視劇有咁嘅質素嘅打鬥真係唔講得笑。 之前咧做咗好多套特工嘅，都系成日搞笑或者半搞笑嘅，即系攞呢样嘢嚟笑多嘅。 系。 今次呢套咧系死老豆咁认真嘅。 系。 唔系讲。 非常认真。 我冇讲笑，你以为长泰龙傻仔？唔系啊，好 serious 噶。系啊。 系。冇笑过。 阿 G Three 啊，耀润啊嘛，耀润都冇噶，粒黑喺后面嘅。唯一个傻嘅就系黎海沙咯。 系啦。 黎海沙傻嘅，即系佢又着住件运动衫喺度食。 好 hea 嘅佢喺度食棘，有得食棘，跟住喺度揿电脑，哎呀呀，整唔切添喎，咁嗰啲咁咯，系啦，就咁啦，系佢比搞笑都搞笑，咁但系其他人好认真嘅。 唔系，但系佢都劲嘅，唔系讲系废嘅，佢都劲嘅，但系就即系好心不在焉啦、啊、之类嗰啲咁啊。 但系佢又唔会 或者 hea 啲咁啊， 佢又唔会整唔到嘅啲嘢都，咁啊帮佢将嗰啲废物电视即系。 整佢哋一 repeat 啊。 天眼咁啊，好似佢就。 佢唔係天眼，即係其實佢係令到佢啲閉路電視啊影唔到佢啊嘛。咁你咪要 repeat 頭先個畫面咯。咁啊影到嗰俾佢殺咗條友，其實仲喺度企喺度食緊煙啊咁樣。咁其實佢 repeat 緊唔知幾多分鐘前嘅嘢咁咯。 幫人望住好多嘢嘅，同埋啲俾資料佢都係佢做嘅。 係點樣走咁都係嘅。但呢度人哋呢度就做得好到嘅，就唔係好似阿鄭俊宏嗰度咁嘅，唔係好似阿賴慧玲嗰個。 係。 個人咁就唔係咁嘅，係啊，人哋呢度好足嘅做得。咁啦，咁就睇下有興趣睇啦嚇。OK， 仲有冇？介紹啫，詳細唔講啦，係 咯。我就冇乜啦。 系咯，其实仲好多嘅，系唔 系太系，但系真系系咯。 讲啦，唔讲啦。 关事嘅就差唔多啦。 你如果去群组睇咗个咩先啦？系咯，呢个咩蒙面战队高拉达睇咗决战先，因为嗰段就变咗一阵啫嘛，就睇嗰段哇都笑到碌地啊！咁大家快啲睇啦 ，OK？ 成套我未揾到嚟睇 ，OK？ 嗯， 咁嗰个大家睇咗先，都几搞嘢嘅，系啦。 系啊。 咁就 系唔要 几个 下个礼拜大家睇到，可能等妈妈仔翻嚟一齐讲啦。 系啦，都几个蒙面超人变身啊！变咗做个战队咁样嘅一号，系啦，咁样嘅，好就系咁啦，好唔好？讲求其讲咗先啦，因为今集前面讲得耐啊，不如谂住慢慢讲，冇办法。OK， 咁大家睇片先，下个礼拜再长讲。系因为等阿马仔讲过瘾啲呢啲，系啦， 系咯。 好，仲有冇？ 咁 快讲 啲附文使唔使讲下？ 附文啊，你有喺手就讲啦，我冇喺手啊，边个 翻？咁啊，嚴山幾生啊？ 哇！呢個好出名嘅人設啊！ 係啊， 係喂，俾人話無業遊民喎、啊，大佬慘啊，真係 嚇咁樣。 佢話咩火燭啊？屋企揾到個無業漢喎、 啊，黐線！唔係咁啊，確實佢啊真係可能冇做嘢咁就。 咁人都退休啦，大佬。 係啊，咁人哋退休啦，就唔係無業咯。 好人都乞衣咁，大佬。 係啊。 人都喺屋企。係兩公婆一齊。 係兩公婆真係唔好彩啦， 係。火災啊，撞得啊。 係。 真係慘。係。咁另外喎，爭啲以為啊邊個係嘛？頭先做嗰個大和號嗰個做人設嗰個係嘛？結成信。 係。 爭啲以為佢瓜咗。 是啊 是他發帖啫，唉好彩唉嚇親。係原來 Mr. Fonny 啊同佢拍檔嗰個嘅呢個邊個啊嗰個 監督係咪你話 ?Producer 好似係咩名我唔記得咗。 唔記得 咗。嗰個 因為香港呢個反而冇即係冇乜點報。 我冇啦因為呢個係即係佢又唔係叫做嗰啲又唔係人設又唔係機設又唔係原著咁你 Producer 香港好少嚟。喂我找唔返個資料喎你講你又唔找㗎喂。 系，我谂佢呢个唔系，因为真系冇话语讲咧，我都唔知喺度。但系 有我有贴到嘅，我有贴到嘅。 系， 喂，我个机好慢啊，你搵下得唔得啫？喂， 好，我搵下。 叫高尼实啊， 系 啊，制作人嚟嘅。即係高學機動隊口袋中啲戰爭都有份嘅，咁 Escaponi 都係佢其中一個，即係同阿傑成信輝合作啦。即係傑成信輝，即係頭先話大和號做，而家做人設嗰個啊。 嗯。 傑成信輝好勁啊！傑成信輝嚟過香港嗰時都好多人去聽佢講嘅，嗰時喺藝術中心啊，好多年前啦講。Escaponi 都唔知大家知唔知咩嚟？即係講個女走咗個異世界，跟住嗰度係好中古咁嘅。咁佢嗰個主角機係咩嚟嘅呢？就係、是、一個白色嗰條飛龍咁，但可以變成人形嘅。 係。 唔知大家有冇印象？係冇。 天空之艾斯卡科嚟嘅，應該中文叫做。 天空之艾斯卡科尼。係。係咁啦。咁啊，普通打就得，係咁啦。咁啊，附文就係咁啦。OK， 大家都唔識就算啦。係。 唉。 好冇。 咁啊，係咯呢啲消息就咁多先啦。 本来应该小飛俠应该做咗但唔知我都冇睇到。 係呀抄唔到。 嗰人貼真係惨。小飛俠咁大个梯度。係呀。咁再其他算数啦有啲好小事嘅啫咩 Kentucky 劇場呢啲係。係。有咩即係自己拍搞个植入式嘅劇咁嗰啲咁樣。你話嗰个声优出名係報埋啦唔爭在。 哦，系啊，个声优系小仓唯，其实都出名嘅。 我唔识啊，你话专配萝莉噶嘛，系嘛？ 系啊，冇错，好萝莉声，好萌嘅。 把声或者系啦，不过个样我就唔好萌咯，大佬。 OK， 唔係咁，你性有控都係控把聲 嘅 啫。 不過佢都後生嘅，係咯係咯，正 常 係咯，樣其實唔係好靚嘅啫，老實。我唔係話佢醜啊，即係意思即係未去到話你好靚。 未去到靚女咁就。 但唔係唔醜嘅，係咯，你乜著件佢咁啊著翻件校服咁都，唉都好多人中意嘅。 係咯，嗰陣時我有睇開佢就係呢個羅球社啊，讲啲讲班萝莉打篮球嘅，咁佢就系做最萝莉嗰个角色 啊，应该讲配最萝莉， 系啊系啊， 唔知佢啦。咁呢度系食鸡嘅讲嘅，唔系真系嘅，讲佢食鸡其他剧啊， 系 喺嗰度唔知有啲咩故事，唔知我冇睇到个剧啊，好似三分钟嗰啲嚟嘅啫，有兴趣揾嚟睇啦，咁啊都几搞笑嘅，我谂系好，诶冇啦，佢讲唔晒啦，佢仲有大把未讲，由佢啦。 系， 啲作品叫大家睇咗先啦，讲佢之后先讲个详情啦。唔系，我 真系录咗好耐，咁 即系404啊，我都睇咗先嘅，都冇唔够时间讲，不如想同大家讲，即系上个礼拜讲嗰个咧，咩 Dimension 404啊，咩次元404啊，404次元，仲有新两集睇咗，不过算啦，唔讲住啦，大家搵嚟睇啊 ，OK？ 咁我讲系关于咩？咁一集系关于有套卡通片，咁里边佢嗰个女仔好中意嗰个卡通片嘅。咁但 係 啲人就唔知點解現代呢就發覺啲人呢個個都唔記得曾經做過一套咁嘅卡通片喎，咁有一件咩事呢，咩個時空同埋即係一個即係俾人改變咗個時空嘅一個故仔，咁但係當然佢係幾搞笑嘅嗰、那個。咁另一個故仔呢就係、是、講部遊戲機，但部遊戲機原來係惡魔整出嚟嘅，咁原來你玩呢係會食咗靈魂嘅一個咁嘅故事，但佢都係搞笑嘅。 係 呢套劇好多時都比較係黑色幽默多嘅，咁就幾得意喎玩得，係啦，咁有興趣睇翻 ，OK？咁啊，詳細下禮拜先同大家再講。反正下禮拜好似冇咁多啲大片要講。 係啊，冇乜。 係啊，好。 仲少過今個禮拜啊。 今個禮拜其實多嘢講，咁佢係啊，我留翻啦。詳細下禮拜同大家再交代，揾咗嚟睇先，大家好嘢嘅。 嗯。 想介紹個堆都係啊，記得睇高拉打啊。好，仲有冇？冇就下個禮拜咩戲做講下。 咁啊，咁我報多一個啦，就係、是、呢、這個Star Trek 啊。將會出呢個 VR 老 game 啊！ 我唔係出咗啦咩？我見到人試玩緊嘅。 咁我唔知佢正式出咗未啦嚇，咁、但係就已經有係有試玩片出咗啦。 係啊，佢幾條友一齊即係做其中一個角色 控係啊，控制部船咁啊，咁但係就唔係一個人控曬嘅，就可能要幾個人一齊夾手夾腳咁樣去揸嘅。 嗱，咁佢呢個就話佢就好玩在咧，係可以一齊嘅。 係啊，四批啊。 系啦，但系咧，当然你一个人玩，佢搵电脑代替其他人都得啦。 系啊， 唔好玩嘅，佢话咁样唔好玩嘅，系啦， 系 一齐玩。同埋咧，佢好多唔同嘅船噶，可以揸，好怪喎。我见佢个系一个玩出嚟都几觉得几得意。唔系佢最得意就系佢直情有嘢喺只手度啊，咁变咗佢只手咧就可以去揿掣去控制只船。 系啦，好似真系揸紧部船咁嘅。 嘢啊，过瘾啊，系啊。 系啊，咁但系咧呢啲我哋就判定佢话呢个友情破裂 game 嚟嘅。 点解咧？ 因为呢即是就算你嗰几个是 fan 呢你都肯即是那个夹手夹脚的程度呢都是应该是很差的那个合作能力。 有啲咁嘅事 是。 咁如果佢咁埋就唔同讲法㗎喇喎。 咁当然会有人玩得好劲嘅咁但如果你只不过是一班 fan 咁去玩嘅话呢咁就通常呢啲 game 都是会去下。有啲人啊，做到雞手鴨腳咁都， 我都見到佢哋玩到隻船爆咗嘅。 係啊， 咁但係你一講呢個係你如果你熟悉嗰啲嘢就唔同講法㗎啦。 係咁當然啦， 作性啦，需要講。 即係當然你梗係嚇會有呢、這個嚇、啊、閃撲啊，會有啊船長啊呢啲咁嘅真係咁勁嘅人喺度啦。咁但係你只要有一個係嚇、啊、好似阿俄斯仔咁樣雞手鴨腳嘅，咁啊領嘢啦。 唔系你最紧系啲猪一般嘅队友啫，啊唔系玩下冇所谓啦， 系 爆咗啦， 系开心啫， 死嘅游戏嚟啫。好，有冇咩戏？系咪讲下个礼拜啦？未 系啊，下个礼拜啦。 咩戏做？ 下个礼拜唉，都真系冇乜特别嘢啊！除咗呢个拆弹专家叫做，好似近，好似近啲啊！咁但系其他都。有套叫咩荒谬启示录，但系我谂应该都唔关事嘅。 我真系冇嘢。 吓，应该冇咩特别。 唔使睇啊。 有个叫咩 呢、這個字我唔識讀，將兩個寶字，即係唔係愛啊，將兩個愛字黐埋一齊，咁係咩字啊？打橫。 唔識喎。 啊唔理噶，叫外外計劃啦。咁但係亦都唔話佢班人啲黑幫咁啊，咁啊咩捲入咗啲咩殺手行動啊，定唔知乜鬼嘢咁樣啊？即係都應該係唔係喎？有陳小春嘅喎，呢套嘢都 啲嘛，係啊，咪 啟華喎， 係啊，你睇好怪嘅啲感覺。 系咯， 咩 事 啊？咁系啦，唔知道，我唔系好睇好 啊。汪东城咯，系唔知咩嚟啊？ 冇啊，冇啊。 咁啊，仲有脱皮，同埋脱皮爸爸都已经系27啦。 系啊。 啊，我啱啱讲嗰个咩外外计划都24嘅。 哦，即系都 即系下个礼拜真系冇嘢睇啦。 哦，咁样。 系啊。 咁啊，算啦。啊，算啦，好，咁跟住有咩睇法？报埋去收工。 好， 有啲咩新上或者新知道会上嗰啲啊，可以报下。 咁啊，有套咩《我的失常日记》啊， 系什么嚟嘅？ 啊，就系阿 Coir 嘅新戏啊。 哦，系咪嗰咩 Bring 咩 On Fire 嗰度？ 系啦，系啦，系啦、 哦、 ，Bring On Fire。 几时做啊？ 就呢个系27号啊，都系。 哦，咦，咁快？一系就失惊无神，咁快做？ 系啊。 哦，有真系会做嘅 ，OK。 咁啊，同期就撞呢个银河守护队二啊。 咁啊，死紧啦佢。唔系，因为我睇过个画头，咁初初以为佢个古仔都讲佢有啲似鬼上身咁嘅。 系。 咁就原来唔系咯，原来佢都真系只不过讲佢会突然间会抽筋啊咁样嘅啫。 咁样。 冇乜嘅，即系反而你觉得佢好可怜啊，咁佢又要扮晒金发美女啊，咁 系、 我唔会好 buy 啦，如果系咁。我初以为佢会做啲即系少。神經唔正常嗰啲咧，佢做得好嘅，咁原來都係做一個可憐嘅女仔喎，咁、可憐就要講靚女噶咯，呢、這個世界 係咯， 好、唔公平嘅喺電影入面啊，我知，咁佢啊唔知啦，唉，唔係我咪覺得咩又係咩如果我留下嗰啲咁， 係啊， 即係佢變咗咁咯，咁但係我原先期望就係佢會有個即係黐線啊嗰啲嘢，其實就唔係咯，即係佢化羊吊咁嘅啫，係啊，係啊，冇乜嘢。唔係好好吸引咯，睇到畫頭反而，我原本有啲期待㗎，係，咪因為呢個真人真事嚟㗎，唔係作㗎，但係唔知啊，係咯，好，咁啊睇下有興趣嘅，不過冇㗎啦，咁而家自從呢個希拉里一戰之後，冇乜 Coir fans 嘅咧， 係， 唔好意思，好，咁我 咁啊好繼續， 好， 咁啊5月4号有呢個搶錢奇兵啊，係奇英個奇， 啲咩嚟㗎出？ 嚇！就似乎系啲吓，鬼佬讲啲阿爷级数嘅人啦，咁啊吓就去抢钱嘅。 有边个做嘅？ 咁啊有呢、這个，有 Morgan Freeman 咯。 米高坚喎、啊，大佬。 系咯、啊， 劲 咯、 啊，劲喎、啊啊！我啊犀利，打劫银行喎、 啊， 叫佢哋。 系啊。咁啊。同期仲有呢個虐殺器官啦、 啊。哦，係啊，呢套反而要睇喎，我覺得。 係啊。 幾套可以唔睇喎？呢套要睇。 呢套就係伊藤計劃嘅嚇，啲、人話最好睇應該係呢套。 就係呢套啫嘛 ，Mini。其他啲我覺得有啲愛屋及烏嘅啫。 係。 主要係呢套嘛，話似咩嘛 ，Metal Gear 啊嘛。 係。 我唔知似 Metal Gear 係咪真係好睇啊？對我嚟講冇乜關係嘅。咁但係總之大家睇啦 ,ok, 睇下又如何啦。咁呢套真係科幻㗎嘛最少係咪咁玩晒啲特種部隊呀咁有啲奇怪少少嘅有啲奇怪少少嘅科技嘅。 係。 好。 咁之後都係5月4就有呢個秘密啊蜥蜴緝空。 咩嚟嘅 咁就係、日本片嚟嘅。咁就係講佢哋話有個新技術咁啦就係、可以、用啲死即係掃描個死者個大腦啊，個殘留影像咁又揾出兇手嘅。 嚇、啊！咁過癮？ 係啊。 哦，咩日本片嚟嘅？ 係啊。 哦，過癮喎、啊！如果係咁，係咯。 係啊。 哦，睇下得唔得啦，到時。 嗯。 好。 咁就要去到5月11日，咁就神劍啊，新王啊。 呢、這個唔新啦，講好多。 係啦、啊，同埋呢個異形聖藥。 就山山拯救队吓、啊，都系呢个时间啊，仲有完美圈套啊，即系啊， 哦， 苗丽嗰套 系啊，如果呢套我早啲知道系点同大家讲啊，因为呢套香港要去到五月底先做嘅， 系，咁就啊，要到下一个礼拜就五月十八就 Annabelle 啦， 系。 咁啊，之后就五月廿五就加勒比海盗《奥灵启航》， 有另一套嘅，就系、是、我哋之前提过叫《Get Out》啊，即系就系讲个黑鬼啊。 啊，房客系嘛？ 啊，房客。 啊，房客系 系啦，房真系房啊，房即系访问个房。 访问嘅房 系。咁啊，客就吓亲个客。 系啊。 咁嗰套其实讲咩？咪、那、嗰个黑仔咪识咗个白人 girlfriend， 咁啊跟佢翻个 镇 嘅咯。咁但系佢就。成日驚佢哋啲白人就唔接受，即係佢係黑人呢、這個咁咁。但係佢奇怪翻去咧，發覺即係嗰個鎮嗰啲黑人咧，就全部即係變曬好似奴隸噶嘛。 嗯， 係啦。咁佢後屘就發覺原來佢哋整到嚟變咗咁喎。 係。 係啦。咁到底係咩事咧？咁啊唔穿啦，係啦。有興趣睇下啦。咁你即係有啲人就覺得好有趣嘅，但係我睇咗啦呢套已經係。 好。 咁但係其實我唔係咁 buy 嘅。 係。 係咯。 即係有啲 Bad Mirror 嗰啲咁啊。 咁你可以話有少少嘅，係咯。咁佢都科幻㗎，因為個技術都幾怪㗎。係。 係 啊，即係佢唔係即係佢就要催眠，佢唔係就咁咯，即係怪啲。 好。 咁唔止係催眠㗎，即係唔穿住啦 ，OK。 係。 怪㗎，怪㗎套嘢係有怪嘅，但係即係我一般嘅，我睇咗 ，OK。咁啊，同大家講先，又會上啦，總之係五月十八 ，OK。好。 咁啊，仲有香港片啊，五月廿五都係有呢個失眠啊。 係咩嚟嘅？ 咁係講呢個有阿黃秋生嘅，就係、是、研究呢個人類可以吓使唔使即係可唔可以唔使瞓覺啊。 咁都過喎。 係啊。咁啊講到好似即係我覺得佢有少少似會講嗰個咩監即係嗰個咩長時間唔瞓嗰個實驗咁呢。 okay， 有啲玩嗰啲咁樣。 即都唔係正常嘅，你覺得個故事 是啊是啊，即是应该都会最后黐晒线啊，三级的呢套。 OK， 好。 是啊。 咁今晚打丧尸就而家就话6月29会做啊。即反而呢套都几期待，即睇下到底香港拍呢套沟片得唔得。 嗯。 有冇啲系新嘅冇埋。 嗯，新嘅就冇乜其他啦，基本上都报告啦。 咁、okay， 雷神就已经讲嘅雷神就10月26啦。 嗯。 都见到一张短头发 poster 咁嘅嘢， 系 好冇啦啊，系咯，中间有啲讲过嘅啦，唔讲啦， 嗯， 就系咁啦，系嘛， 好就咁啦 ，OK， 好咁啊，讲翻少少，咁就系咧呢个卖 audio cassette 咧，就原来就即系唔得啦，终于即系个即系佢哋嗰边都真系 cut 咗啦，因为其实咧本来就应该上年都已经系完噶啦，咁啊好好，佢哋唔即刻 cut， 咁就叫做都維持咗一段時間，其實都差唔多 serve， 淨係 serve 我哋咁滯，都其他人都走咗，咁啊、叫做都 OK 啦，都多謝佢咁多年嘅，即係又俾個地方，咁大家可以有等大家嘅節目有容身之所啊，咁啊終於都完結啦，咁冇辦法啦，即係因為呢個唔係而家先知嘅，即係其實佢應該一早就完嘅，但係佢都叫做都捱咗好耐。咁啊冇咗啦，咁所以而家就 myolicast.com 就用314一邊就廢咗㗎啦，基本上。咁就但當然啦，咁我哋群組呢邊當然仲有啦，係咪，咁大家返返嚟群組去搵我哋啦，即係如果之後再有咩醫鬱，咁大家要黐住個群組啦。咁因為呢連香港播放嗰邊呢都有機會係即係之後有機會唔做嘅。 係呀、啊。 係啦，即係而家仲有，當然而家仲有嘅，但係唔知幾耐咁，所以就都係啦，大家記得即係加入聽眾群組啊！真係，如果唔係即係又話，點解冇咗個節目嘅？哎呀，聽開嗰度原來冇咗，咁而家講 係啊，唔係我哋唔做啊，係係冇位俾我哋擺啊！ 即係人哋成個地方唔做啊嘛，咁冇辦法。 係啊係啊， 你始終又唔係揾錢嘅，好現實係咪？ 嗯。 咁人哋都貼錢都做咗咁耐，咁你有咩辦法啫？係嘛？咁如果叫大家俾翻10蚊，你都唔會啦，講真。 嗯。 係咪？anyway， 咁啊，所以系啦，咁样啦。咁至于呢个 YouTube 方面，亦都系急转直下啦，即系个收，即系嗰个嘅点击率吓。 嗯。 咁虽然咧，呢个金刚骷髅岛就唔知点解劲爆，咁但系你睇下其他啲好差，即系个。 系啊。 咁都希望大家聽眾幫手撳下，即係其實唔係㗎，你越差咧越唔會出現啊，人哋越揾唔到我哋㗎，即係你唔好差到即係太差，唔好得幾十啊， 係， 搞唔掂啊大佬，即係幾百都搞唔掂㗎啦，咁大家幫手啊，撳多幾下唔使錢嘅啫，係咪？係咯，唔係同埋大家試下分享啊，喺 Facebook 唔係 ，sorry 唔係喺翻YouTube 嗰邊分享啊， 係啊 分享喺嗰度分享出嚟，可能會有用嘅，係啊。仲有啲咩？仲有啲咩叫呼籲啊？大家幫手，即係 YouTube 嗰度有咩？做咩可以做啊？大家 YouTube 嗰度啊 ，YouTube 嗰度咁啊。可以嘅話，你留下言讚啊，好啊，咁都即係當然喺 YouTube 嗰邊啦，就唔係喺個 Facebook 嗰邊啦，都有啲用嘅。 有用㗎，係啊。係 啊。 咁啊，總之一切都幫到手嘅，即係但如果唔係嗰邊越唔喐咧，就越唔得㗎啦，係啊，係啊，咁樣。好，咁啊，係咯，咁大家幫手啊，係啊。因為我哋越嚟越消失嘅，會喺個網際度係。 係啊，係。嗯、我哋就係好似大 i m e n s i o n 四咁啊！ 我哋本身就係大 i m e n s i o n 四零四嘅嘢。哦，咁啊，好勁啊！喂，唔好向咗麥噴。 唔係，係有啲風嘅。 OK， 好，咁冇啊，冇嘢 ，OK， 咁啊，講下我哋 email address 就係 tatsukusf@yahoo.com.hk。如果有咩爆料或者有啲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寫信俾我哋，等緊啊，回信嘅。咁啊，頭先講過啦 ，myolicast.com 上三位四一接埋咗啦 ，OK。咁啊，大家去另外嗰幾個 backup 啦，咁就係呢個 sci-fi backup.thisistap.com 同埋 sci-fi 四一一 backup.wordpress.com， 仲有呢個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大家可以喺嗰度都可以直接聽同埋 download 嘅。咁啊，另外香港網台 app 咧，啊哇，講漏嗰啲，咁頭先嗰啲更新咗咧，咁呢個香港播放 castwave.com 會隨住更新啦，咁而家都仲有有嘅，暫時都仲有有嘅。咁另外香港網台 app 咧。咁大家要去搵個 record 先啦，咁嗰度到星期一佢會更新咗就會見到㗎啦。咁大家記得呢去返我哋嘅呢個專頁啊，咁我哋專頁就一定搵到我哋節目啦，係咪？ 係最重要就係去返 Facebook 專頁，一定有我哋最新嘅更新。係 啦，咁同埋嗰度主要都係節目啊，咁唔會混亂咗話我好多其他節目亂就唔會㗎。嗰度如果搵節目去嗰度一定冇錯啦。咁就係去返呢個 facebook.com/sci-fi-all-the-way 就係我哋專頁啦。咁另外呢大家記得加我哋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咁就係呢個 facebook.com/groups/33926127663 嘅 ,33926127663 嘅。咁聽眾支持我哋節目呢就記得分享我哋個 YouTube 出去啦。咁但大家最好喺 YouTube 嗰度分享就更加好。係 啊。係啊。 係同埋俾下 like, 咁或者都留下言咁之類。大家支持啦，係啦。如果唔係我哋都冧㗎嗰度都。好啦，咁啊，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egacy， 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